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我讲亲不打。 系啦，咁一阵咧转个头啊，马仔都会 join 我哋嘅。咁今日我哋应该都系三个到啦。系啊，咁啊就因为其实咧都系冇乜科幻片嘅，不过咧北美啊都有一套怪啲嘅，就讲啲鬼佬碟仙咁嘅嘢。咁一阵为咗等我同马仔介绍少少咁多啦。咁其实有 好啊， 又新上咗嘅剧啦。咁啊都科幻嘅，都科幻嘅，系啦。咁啊，等我哋再逐样讲。咁啊，戏咧就不如一阵先讲戏。我有另一样嘢啊，同大家讲先。嗱，咁啊，上个礼拜啱过去嗰个礼拜咧，就哇，好多好有热心嘅朋友咧，去咗一早排队啊，做乜嘢咧？咦，今个礼拜咩啊？咁啊，原来就系买飞啊，睇呢个新海诚，就唔系 演面场， 系唔系套戏喎？系套戏加呢个导演真系飞咗嚟香港嘅嗰一场啊！啊，即系嗰四场，四场嘅，好似 total 有，系啊。 系啊 ，total 四场。 咁啊，所有飞都已经卖晒啦，嗰朝早。哎呀，咁好多人都买唔到飞，点算咧？咁嗱，咁而家就嗱乜不打啊，好有心就私人啊，私人啊，私人银荷包请大家两张飞 ，OK？ 系啊。 系冇咁讲，冇咁讲，大家即系我都想分享呢套好作品吓，冇错。 喂，不打仲好早咗去排队咁样买噶，唔系电影公司送啊 ，OK？ 讲明先。 系啊，冇啊，冇啊，因为我哋同啊新影冇乜关系嘅，系啊。 系啦，真系自影银荷包 ，OK？ 咁希望有朋友即系都可以即系未买到飞朋友啊，咁我哋当然。唔可能有太多啦，自己都要睇咁啊， 系啊， 买多咗两张 ，OK， 咁所以就搞咗个活动啦，好唔好？嗱，咁啊讲下啦，咁啊活动点？嗱，我哋而家就开咗个新嘅Facebook 专业啦，算系咪？咁就同埋咧，咁嗰度就可以 set up 一个叫做咩活动嘅 page 咁 ，event 系啦， 系啦系啦，咁我哋整咗啦，哇！琴晚啊，新年啊通宵同我哋搞，系啊。 哇！辛苦晒，辛苦晒，新年。 咁啊，冇办法，因为你要赶住今日出街，即系要讲到俾大家听系点样玩。咁我哋谂过好多玩法噶啦，不过算啦，后面都唔好复杂啦，唔好话要问问题都唔好啦，又话咩影相咗，谂住要分俾大家玩下咁就算啦，唔好啦。不如希望多啲朋友可以参加。咁而家就无条件嘅 ，OK？ 只要大家咧有咩程序咧玩法，只需要啊 like 同 share 翻我哋头先个新开嘅专页，系啦。咁同埋听三个人。咁就得㗎啦。 係啦，踢返三個人，好似你啲名字咁，踢返三個你嗰啲 friend 嘅名字就得㗎啦。 冇錯啦。嗱，咁就講講我哋嘅新嘅專業。咁其實好簡單啦，就係、是、facebook.com 呢斜洞啦 ,Sci-Fi Order Way， 即係我哋個節目英文名叫 Sci-Fi Order Way， 即係當然好多朋友可能唔知呀、啊。Sci-Fi Order Way， OK， facebook.com 斜洞 Sci-Fi Order Way 就係我哋新嘅專業。咁 Sci-Fi 當然係 S-C-I-F-I 嗰個算法啦 ,OK， 唔係電視台嗰、那個 ,OK， Order Way 咪 A-L-L,THEWAY 咁嘥咗我哋一個字個細草就得㗎啦。咁暫時你 search 可能未我哋申請啊未 search 到，咁大家照打 facebook.com 斜洞嘥咗 order way， OK， 就搵到我哋新嘅專業，咁亦都嚟俾下 like 啦，我哋都亦都可以即係平時聽眾都可以俾返 like， 就算唔參加活動都 OK， 好，唔係因為有好多朋友唔喺香港啊，可能佢哋都想參加。好啦，咁參加有咩辦法呢？咁當然嚟我哋 trip 啦，頭先講過啦 ，like 啊，即係贊好同埋 share 翻啦，咁同埋 tag 三個人啦。好，咁即係入到嚟咧，就揾我哋嗰個嘅活動啊。咁而家暫時得嗰個活動嘅啫，咁但我驚遲啲我哋會 post 好多其他嘢啦，節目好多嘢啦。咁你又有活動啊，俾翻個 number 大家啊 ，facebook.com 斜洞 events 斜洞13049609828706777。有冇錯？冇錯啦，應該係咪？ 冇錯，冇錯，冇錯。 13049609828706777。OK， 就係咁啦。咁當然以防有錯，就翻嚟我哋專業揾就最實際，係啦。咁大家記得。好，咁入到去咧，咁如果大家未玩過呢，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只需要咧，撳參加就得嘅，即係做咗以上頭先 share 啊、like 啊、tag 新聞之後咧，你怎撳參加就已經參加咗啦。系啦，咦咁但如果有啲呢啲冇我揾到參加個仔，其實可能你要頂頭咧，就揾嗰個叫做有興趣嗰個仔，你撳咗下面有個選項就撳參加就得啦，就係咁啦。 冇錯， 好啊，就係、是、咁簡單啦。好啦，咁啊講翻我到底阿張飛係幾點鐘嘅先？咁大家都要啱時間先得噶。邊一場 咧？係啊，我特登買最晏嗰場啊，方便大家放工啊，食埋飯先過去睇嘅，冇錯。 咁啊，俾個日子就係11月10日啊。 冇錯，星期四嚟嘅， 星期四晚係啦，咁啊喺北福嘅 MCL， 咁咧我哋而家名額兩個啊，咁一人一張啦。我哋初初諗過會唔會一次送兩張俾一位，又好似俾兩位好啲係咪？應該會唔會？ 我覺得係嘅，雖然我都明呢套戲即係好可能啊拖住手入場啦，咁但係我又同翻啲即係版友講啦，咁呢張飛係新海誠見面場啊，主要其實見新海誠嘅啫，即係你要睇真係認真睇套戲咧，之後大把機會，因為11號之後都爭一日嘅啫，就正常㗎啦，咁所以我諗啊，俾多啲機會人好啲咧。係 啊，因為我哋都唔多飛啊，得兩張啊，咁啊冇辦法啦，係我已經揞出嚟嘅，冇辦法嚇。好啦，咁啊喂。咁啊咩位置啊啲飛都唔得㗎咁樣 發大嗱我就嗰招就都好開心嘅，我排隊經驗開心，因為我都唔算好早，佢12點賣飛啦，我8點到，咁我定義唔早嘅，因為我原本諗住六七點到嗰只嘅，咁啊8點去到我都排到40幾嘅，我自己數過，係啊，即係排第40幾個，咁但係一排嘅過程嗰四個鐘好開心嘅，同啲側邊全部，因為現場你知嚟得排都 fans 啦，咁同埋坦白 honest 講過都睇曬啦，咁所以我哋喺度劇曬透啊，又講啊，又講新海誠作品，咁好開心嘅，咁但係我排到40幾咧，發覺到買嗰下咧，排到去買都有得揀，咁呢一場我差唔多係。是我第三定第四個人買的、 哦、 咁所以我揀個靚位係最靚、最水平銀幕最正宗嘅位置，所以大家可以細心欣賞。 真一正宗嘅位啊，全場最靚嗰兩個位，唔係求其揾兩個位俾大家。 係啊，唔係邊位，唔係最近。不過有人講話，因為想見新海誠啊，應該買最近嘅，咁係嘅。即係坦白講，我老婆我同老婆早一場睇，我就買 A 嘅咁啫，得唔得？因為我睇呢套戲嚟講啫。咁但係就啊咁啊，但係我諗住買嚟抽獎嘅，都中間啦，最靚嘅位俾你睇戲，則如又見到三。 兩樣都兼顧到， 係啦。係啊，樣樣兼顧到啦。如果即係送俾人就咁啦，我自己就買 A 嘅，講真係啦，咁樣冇錯。 其實中間都唔算離好遠，咁離開前面咯。 係啊，不過佢就係一二院咯，大院嚟嘅都係啦，即係都八三四個位嗰只嘅。如果睇開 MCL 得福嘅，冇錯。 好啦，咁啊靚位啊，兩張靚位，咁啊大家啊幾多人攞飛？嗱咁有啲咩細則咁，其實都冇乜嘢嘅，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參加咗咁咪抽選嘅啫。我哋都係其實冇咩，又唔係話抽先得咁，都係到時。OK， 我哋話一 cut 咗，咁我哋就抽嗱。咁幾時 cut 啊？我冇定啊，我哋隨時 cut。咁所以大家咧。見到呢個 post 未話呢個結束之前咧，你都好參加啦！我隨時 cut 有同大家講 ，OK？ 冇錯，不限時 cut 最好啊，係啦，冇錯。 不驚無神 ，OK？ 咁啊，總之大家見到就好參加啦。咁如果 cut 咗，我哋會寫明 cut 咗嘅。 明白。 睇翻個 post， 我就會改裏面啲字。如果 cut 咗，因為可能我活動已經終結咁啊，咁而家活動仍在進行中啊，就係 OK。咁即係咁樣啫。咁同埋個重點咧就係咁如果各位係唔係喺香港嘅聽眾咧，亦都你如果你喺香港有朋友想要飛係 O K 嘅，你都可以玩，或者你可以代你朋友抽多幾 個，代玩代玩明白。 咁但係最緊要你喺香港係咪有人可以出席同埋嚟領獎嘅先？咁你 make sure 唔好嘥咗個名 字，係冇嘥張飛，冇錯。同埋領獎都諗住慳嘅啦，唔會話再即係除非你好心急想要張飛啦。如果唔係就都係。當日交收囉係呀即係當日我過去。 咁樣唔得喎， 我唔會再搞到煩多一日咁樣。 唔係喎，但係如果咁當日如果出咗咩問題，我哋俾唔到下一位喎。我哋希望呢就係唔好理啦，所以嗰個俾點樣俾你呢幾時俾我哋 PM 返得上者。 都好多喎，即係早啲可能地鐵站啦，就大家係啦，唔會搞到好煩嘅。 方便大家地方。咁就如果冇 show up 啊，或者到時唔知點解個人冇嚟，咁我哋就順延會將嗰張飛送俾下一位。 啊，咁係，咁好啲，即係確保有人攞咗咯，唔係話啲啊，喂玩下係嘛，齋玩抽完又唔嚟咁嗰啲，嘥咗明白。 咁嘅機會，因為而家我哋 open 啊做 public 咧，唔知邊個玩嘅大佬係 啊。 我驚有時有啲會唔會係啲 robot 咁走入嚟都唔定，我驚係啊，我唔知會唔會啊，係啊。 系， 咁啊变咗原来冇人嘅，咁啊冇意思啦，系咪先？我啲咩 错？冇错， 系啦。咁啊 PM 嗰阵，咁佢识得同我哋约 嘅。系啊，有 reply 咁咯，系。 咁我哋 OK， 咁尽量就系揾到第一个识 respond 嗰两位啊，系啊，咁啊。咁如果 冇错， 原来发觉嗰个唔系真人，就我哋咪信言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唔会嗰日先俾啦，我惊到时先发觉，咁啊嘥咗张飞，好嘛？早几日咁啦，最少系嘛？ 冇錯， 其實都問㗎喇，其實11月10號好問㗎，其實都仲 係。係喔，即係兩個禮拜後嘅禮拜四㗎嘛，其實。 咁所以你都唔好預我哋呀，好遲都會 cut 呢個咩呀，都隨時 cut 呀，同大家講咗。咁大家快啲就參加啦。就咁嘅啫，好冇？咁就有冇特別？ 咁啊，最後搞個活動，用心良苦都希望大家推介下 Sci-Fi 我哋呢個 group 啦，或者呢個專業啦，或者即係我哋呢個網台咧，俾多啲人聽下，亦都知道下係咯科幻嘅概念啦，係嘛？係咪？我哋都希望自助推廣。 咁當然呢個都要支持翻香港買片買動畫俾我哋嘅，即係 即係各個嘅團體啦，唔分別有一個都有第二啲賣片嘅嘛，咁都支持一下啦。因為其實都知道做得好好好辛苦，因為都見到其實佢都唔敢開太多場次，因為嗱開得少嗰陣咧就 fans 就買唔到飛，開得多咧到時又急曬，又交換唔到同戲院，係咪？即係其實都幾痛苦，因為個人數幾雞肋嘅。你話冇人睇唔係完全冇人睇，但係即其實都唔係咁多咯，始終都 明白。 即 fans 係有一大扎嘅，但係。當然啦，亦都因為時間嘅原因啦，即係好似今次呢個見面場咁樣，咁亦都唔係個個真係四晚都收到時間，亦都係事實，係啊。有啲人話想去睇嘅，但係時間上唔啱啊，咁就係啦。希望會唔會有第啲時間，咁當然唔會啦。即係佢冇可能叫導演去留幾日咁樣噶嘛，係啊。即係點解唔 weekend 啊？有人問，咁但係我諗安排上有啲困難嘅，係。本身 冇錯，冇錯。 我哋尊重翻大會嘅安排啦。咁大家可以去咪去咯，全部好冇，系啦，好，咁大家快啲参加，好， 冇错， 冇嘢补充，咁我哋系咪讲下排行榜啦？ 好啊，数榜到位，咁大家理解呢个礼拜比较特别啦，因为咧系 Marvel 下个礼拜有 Marvel 嘅大片 Doctor Strange 上画嘅，所以凡系有啲大片上画，通常早一两个礼拜都有啲叫做比较小型发行嘅嘢涌晒上嚟嘅，咁所以今个礼拜其实系好多新戏上，不过好多都系小型发行啊。咁但系冠军咧，其实我都众望所归嘅，因为呢个礼拜都系呢套冠军嘅老股。就是 Tom Cruise 嗰套《猎探追击誓不回头》，冇错。 有冇睇到啊？呢套有冇睇？ 我当然有睇啦，打得好劲啊！咁啊，你问我，我觉得好过第一集添。我个人意见系啦，咁即刻讲啦，好冇？好，第二套就我寻晚出文插到反转。港产片《惊心魄》，OK。咁啊，帮唔落。啊！我啊，即系都动咗真火，你问我，咁啊，即刻可以讲下啊，即系其实呢套喺呢个礼拜嘅唯一嘅 sci-fi 作品， 即系题材上有少少科幻，系啊，有啲 Angel Heart 咁嘅少少。 冇錯，有少隻球係 Angel Heart， 真係 Angel Heart， 係啊，即就係萬波天使之心嗰隻嚟嘅，就係咁。 嗰個題材嚟嘅，係啦。 冇錯。好，第三位，喂，其實非常好喎，仍然喺度喎，就係呢套《拍了小姐的童幻世界》。咁我截至上個禮拜票房，佢過咗2000万啦，咁算係非常好啦，即係以一套叫做唔係特別有大聲或者叫大製作嘅，係啦。咁估唔到，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好好，即係呢套係喜出望外嘅，即係發行同觀眾都覺得係啦。好，第四位就係蝙蝠啦嚇，第四位暗算啊，真係係啊係啦，真係真人版蝙蝠啦嚇。OK， 好，第五位我哋幾讚啦嚇，牛仔浪漫啦。 曬場 喎，係啊係啊，你話抽檔購置啊，係啦，第五位抽檔購置。不過佢本身都唔係好多場嘅，不過就捱住咁，但係佢做小場都嚟好爆喎，其實係啦，係。 係，但係真係 係啊，真係 冇興趣呢個題材，真係 衰。係啊，事實係，即係始終好似即係驚好 old school， 話又仲玩牛仔咁，即係有依啲少少抗拒。咁、啊、但係我哋上次都有講啦，咁其實男人浪漫啦，即係真係打得好精彩，咁啊係啦，鍾意睇槍戰片應該要入場嘅。 喂，馬仔都去睇返啦，佢八號風球啊嘛，因為係 咗。喂，八號風球早睇戲啊。 過咗你視力場啊，所以可以睇睇。咁睇完佢都話好啊。咁啊，等埋一單馬仔返嚟再同大家講少少去睇返啦，好嗎？ 好啊。好，第六位亦都係我讚啦，史諾登風暴係啦，場數都唔多啊，係啦，佢都拍住好似七盒咁上下，咁但係都 keep 住啦，呢套係幾有黑嘅嚇劇情片。好啦，第七位其實我睇咗，唔記得同你講，就係韓國上今年話題作喺韓國啊，《密探》OK。咁而家香港點解會上到？因為入面好揭秘，就咁啱個男主角就係《屍殺列車》嗰個恐怖片。系啦，咁另外嗰邊嗰個就即係不嬲都識啦，同埋入面有個奸角喎，個奸角其實入面好多人你都識嘅，因為佢入面嗰啲嘥嗰個色全部喺啲韓劇出名啲韓劇出過曬，包括最後大奸唔好話大奸角，即係叫做奸入面叫厭仔啦，密探入面嗰個就係、是、我和即係我來自星星的你嘅大佬。系啦，即系啊，系啦，嗰个奸大佬冇错。咁而入边亦都有李敏锐嘅，唔系，系咪李敏锐？即系而家七合作，佢似揸刀喎，叫咩？李咩？ 李炳宪。 系啊，你俾数你都系讲错，系、 哦、 啊，两你俾片嘅入边系啦，咁、啊、所以对我而家香港观众即系普遍寒风啦、啊，咁、嗯、好多都认得嘅，咁、嗯、所以严格嚟讲都叫大胜，咁咪密探咯，咁我即刻好快咁讲到，其实唔差嘅套戏，不过就又系韩国电影老毛病啦，我觉得啊，就系、是、节奏太慢啦， 咁嘅 系啦系啦，即系都有啲拖拉，你问我系啊，唔系好爽， 男主角就直情系斯大列车嗰、那个。 石头越孔融，另外另个大叔，个大叔成日见我，唔噏唔出个名啦。即系都出名嘅，系啊，就系、是、拍逆拳大壮嗰、那个，逆拳大壮嗰个宋康系咪啊？我唔识读嗰啲宋康光 啊。唔系好熟啲韩星啊，不过你头先 系啦，系啦，直头系逆拳大壮个 exactly 佢都系演嗰个咁样类似咁嘅角色，几型嘅。咁而最搞笑就入边密探入边咧，都有列车嘅，佢、 哦、 有长戏咧。又系列车入面追逐嘅，好鬼厮杀列车嘅，即系当年佢冇装备啊，但系又系咁嘅，即系又系哇要走前一卡，咁梗系要打咁样，嗰场列车戏差唔多半个钟，足足半个钟，系啊，好长嘅，咁啊你知有啲拖拉啦，实咁但系就系啦，咁啊变咗哇咁又会心微笑嘅，即系观众睇，喂又厮杀列车又恐怖，不过其实你又估唔到呢套密探其实系古装嚟嘅， 你估唔到2020年啊嘛。 系啦，即系叫做上海滩文初嘢嚟嘅，系啊，佢入边啲枪又有，又有刀啦，咁啊仲系嗰啲要搵啲火药通嗰啲枪嚟嘅，即系几搞嘢嘅，即系不都有都有即系手提枪嘅，曲尺咁样，不过好 old school 咯，嗰啲枪。 我惊大家咧睇呢排俾嗰啲咩话咩巾帼枭雄三嗰啲咧，即系吓亲啊，唔系咁噶系嘛？ 咁梗系唔系啦，嗰啲系成机关枪咁吸数啦，人哋嗰啲喂开一发要通噶嘛，大佬。 系好渣嘅，大佬啊胡杏儿同阿黎耀祥嗰度唔得噶。 系咯， 唔系嗰啲嘅 ，OK 嘅，即系其实佢慢啲啊，但系有古仔嘅呢个系嘛。 明白。 好一陣交代讲少少。 系啦，冇错。好，第八位系密室杀戮啊，冇错，系啦，即系呢个有啲惊动啦。 有人 OK 喎，上个。 系啊，我又见，因为我寻日我听翻阿小贝即系赞，不过嗱，我咁讲啊，公道讲，我又觉得又即系如果你以小贝角度睇，又系都可以叫做。另類經歷嘢，呢、哦、呢、這個啱嘅，小貝嗰個好獨特嘅個觀點，係係係有冇錯？ 咁佢係 咁，我係覺得你真係 spy 呢啲經歷啦，即係我強調唔係驚嚇，即係唔係嚇你啊， 係 經歷啫，緊張張力嘅。咁呢套都 OK 嘅，我又咁同講。不過你唔好一定唔好預佢係大 budget 嘅戲，係啊，即係你真係 翻嚟教清楚個 地人一景嘅啫，係啊， 教清楚個預期就 OK 嘅。 系啦，冇错。好，第九位我都睇咗，我真激赞嘅《追击309》，冇错，好特别嘅一套荷里活片啊。但系就讲俄文多过讲英文，系。 系啦，喂，但系呢套阿新宇睇嚟，新宇今日唔得闲，因为要做嘢。但系话呢个好睇喎，系啊，睇。 系哦，我觉得唔错吓。系，所以真系唔错，真系唔错。 喂，真 系 真事嚟噶，呢个故事唔系作噶。O K， 冇错，真系真事。系。 咁而家第十位系边度咧？我想开咗阵，而家个位。 嗱，其实我又真系唔知咩嚟嘅，因为我就唔系睇呢个榜，我都睇唔出有套咁嘅戏。佢叫做《窥见英女王》啊，英文名叫 The Audience， 系是documentary 嘅，即系纪录片嚟。 近边啊，近边啊，度。 系啊，梗系系属于， 真系我真系英女王嚟嘅嗰个， 真系佢系纪录片嚟嘅，所以真英女王。佢话原来系咁，原来佢英国应该当年啦，佢话每周嘅星期二六点半咧，英女王系会喺个电视度喺白金汉宫就同啲即系国民讲嘢嘅，即系类似你知招美国都有啊，想当年美国越战嗰阵时候就哇不停开心机咁样，咁啊要即系教导国民啊好多意识咁样形态咁样啦，咁佢呢个咯，咁佢又将呢啲嘢集集埋60年嘅嘢。剪埋一齊，但係又唔係淨係得嗰個節目啊！即係中間又可能有啲私人會面啊，又有啲可能有啲政論家點樣談論英國，咁啊叫回顧英國一個事，話丘吉爾去到咩卡梅林12位首相嘅一個回憶咁樣嘅。 哦，即係唔係 係啊， 係 紀錄片，係 documentary 嘅，所以就即係。即系两，仲要套戏2个钟头嚟52分钟喎，喂，真系饮定咖啡喎，啲科研。 咁但系点解我见 听到，我唔知点解佢排咁高啊！我怀疑真系咪全部全理系啲人一定要睇下当功课。 我见到阿 Helen 姐喺度嘅，点解佢系主持啊？佢唔系扮英女王啊？ 唔知喂，嗰个系咪英女王嚟噶？ 嗰个唔系 咯，系咩？ 喺度。 但我谂佢入边佢有啲佢有佢即系入边可能佢会影翻啲有啲采访啦，咁可能入边有演员嘅唔 咁呢个其实系故事嚟嘅啫，系嘛？唔系真系纪录片嚟系嘛？ 唔系真系纪录片喎，讲到明 佢话纪录片咩？ 系啊，写住系 咁。点会系有人演咧？如果系咁， 系啊，所以冇人演嘅，我怀疑。 唔系 咯，你嗰个 系有人演喎、 啊。系咩？ 系啊。 即系见未见到有演员嘅。 有，系啊，系啊。唔知啊，大家搞清楚啦，我就唔 知道。其实系啊，我就真系完全唔知道有呢套咁嘅戏，所以我都。我而家都呆咗嘅，因為頭先我冇 spoil 到咁低啊，咁我冇唔估到咩十位走到咁嘅嘢，咁呢套我做功課不足啊，所以咁我都真係 小院做嘅，唔緊要。係 啊係啊，但係如果排第十位咁勁，佢唔差喎，咁就變咗。 唔係因為而家真係日朝，我有時見咧晏啲又執曬位嘅。 係冇錯，喂，我原來係百度會做，得唔緊要，我再繼續蹲下。 唔緊要唔緊要，好似其實係人演嘅啫，唔係可能佢有真片段有人演咯，係咯。即系斯诺登咁啦，斯诺登咁啦，系咯。 哦，咁系喎，呢度有演员喎，有咩海伦、美云啊，咩彼得摩根喎。 嗯，好，有冇啲 知道 上，但系跌咗落去嘅。 有，一定有，因为今日拍剧上好多戏嘅。嗱、哦，快讲啦、哦，第一件事就会有个叫《湿水情人梦》 哦， 荷里活笑片啊，讲个靓嘅女律师，即系人人索、人人爱嘅律政女神啦、啊，你当吓、啊，但唔系姓容嗰个 OK 啊。咁咧，跟住嗰个就中意咗，突然间听声又中意咗，有把好穿嘅声，加上佢个电话咧，就搞到佢即系叫做喺个电话度好似即系好 man 嘅一个好有魅力嘅男性，咁啊对佢好有好奇啊，终于约佢出嚟。见面，谁不知原来佢得5尺高嘅啫。 矮仔， 系啊，矮仔咁啊，交织一个爱情故事啊，轻喜剧啦，得唔得？我未睇啊呢套，因为 但系呢一个中文戏名，我记得以前系好似系咪讲嗰个女仔系缩咗水变咗代多个？ 系啊，佢就真系 physical 而缩咗水啊嘛，佢系好似魔法咁缩咗水嘅。我记得有套咁嘅嘢嘅，系啦。 个戏名系咯。 系啦，咁呢套就唔系啦，就纯粹即系高妹爱矮仔啦，即系养黄祖蓝嗰只啦，咁样感觉咁嘅啫，系啦，咁佢排15位啊，16位我睇咗，就系、是、小说嚟嘅喺日本啊，即系叫做暗黑三部曲啊，就系同呢个叫做告白啊，真相同其第三部曲少女两只字嘅啫，嗱唔系日本咁够胆改啲名嘅啫，你话香港死硬改啲名，即系个戏名叫少女咁。冇講過嘢，咁我睇咗嘅，咁啊，你鍾意告白嗰科嘢呢，咁佢就都係咁樣嘅啫，係啦，咁即刻再詳細講下，咁啊，唔係算差，係啦，不過就又係嗰科嘅，即係比較好搭曬啦，亦都入面有啲幾假太空啦，你問我，係啦，即係有啲， 係咪即係都係嗰個咩透雞苗係嘛？ 係冇錯，冇錯，係 透雞就變咗，大佬啲人讀到 冇錯，咁啊，即係咁啊，叫少女排第16，咁住另外仲有就有套又係輕喜劇啊，20位嘅小三大計啊，講漏咗，小三大計就你當係佢特別啲喎，呢套佢唔係荷里活個幾多，好似歐洲即係法國片嚟，係啦，講法文嘅，係啦，咁又係啲愛情路上啊，咁 keep 嗰啲嘢，但唔緊要，我講漏咗19之前有套劇我想睇，都我撞咗時間冇睇，即係反恐局中局。咁、 哦、 啊，正常荷里活动作片嚟嘅，不过啲星就真系唔系好 top， 咁啊，所以变咗好少发行。不过我睇即系当信 IMDB 啊，唔差喎，即系唔低分，70几。咁、而又好，我有啲行家同我讲话呢套《沧海遗珠》漏咗眼，好睇嘅、即系啲系啲，其实佢反国中国咧系讲。扒手喎，你唔好預佢好似即係白金輪陷嗰只咁大規模，佢唔係，因為不值少啦，係一個小偷，點知唔覺意偷咗恐怖分子啲好重要嘅嘢，咁恐怖分子要追殺佢，但係佢FBI 又揾佢咁樣，咁佢又喺中間入邊點自處，最後啊唔覺做英雄救咗世界嘅咁樣嘅，你當係咁，係啊，有啲扭橋嘅入邊有，係啦咁樣。咁我想睇嘅，不過未睇唔知。好，咁另外再數落去呢就。系啦，依几套啊，依 唔系，但系第30位有套犀利喎，呢套系啊，平衡。 喂，呢套系呢套系上咗咯，呢个礼拜 系 啊， 阿私人上两场招待 friend。 系啊，佢尽量上7场当港产片啦，你问我就系、是、好网上好 hit 嘅，叫《平衡世界之情人》啊。咁啊，系啦， 识拍嗰啲人咧。 有唔即系酷就唔识啦，咁但系就知好响咯，喺网上面系啊呢套嘢。咁啊。你當小資本製作啦，不過佢就來源即係個故事來源想當年網上條短片啦，《平衡世界》啦，嗰段短片就叫。 好。 咁啊，其實呢套好曬快喎，坦白講，係、即係呢個《平衡世界》 之。都係盧海鵬嚟做下嘅。 係啊係啊係啊，唯一我認識嘅啫，就盧海鵬嚟。如果你話入邊，其餘啲唔知咩人嚟。 即係其實如果大家揾下導演嚟啊，小堅。OK， 好。好啦。 明白。 咁啊，冇啦，係嘛？ 冇錯。 係啦，咁啊喵星人嗰個就大家而家應該睇緊電視版嗰度嘅，而家係啦，咁無線嗰度嘅，一陣有時間講下佢嗰度個題材嘅科幻嘅，一陣有時間先講啦嗰個。 冇錯。 好，咁有冇冇啊？係啦，咁冇啦，冇補充。咁啊，以上啊，香港嘅觀眾啊，以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只係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咁啊，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我哋落嚟咧，就開始講戲啦。咁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熄機。好嘅。好啦，講下咩先啦？嗱，要快講啊，因為其實馬仔嘢都等緊，因為有好多 知道收到。 講邊套先？ 咁啊，你問我講套有少少諗到sci-fi先咧，好嘛？咁啊，警心破咯， 搭佢啦要 係 嘛？ 咁啊，嗱，睇牌面又聞到陣味都攞地啦。嗱，第一個就即係你，我都話我成日睇戲都睇技術嘅。咁嗰場炸樓戲咧，就坦白講，就嗰啲特技就即係我又係嗰句，我公司做靚過佢講。即係你要明白，你炸樓咧黐嗰啲玻璃碎咧，其實就好鬼小菜一碟。 哦，佢黐。 係啦，佢炸咗等，我唔知道等咩，我懷疑係咪 IFC 嚟㗎，我都唔係好冇印象，嗰等嘢唔知咩啊，好似 IFC 定 ICC 啊，唔知。咁啊，成等炸咗嘅話，佢吹啦，成日好標榜㗎嘛，最慘。哦、即係佢覺得好炸咗等樓就好勁咁樣拿嚟做曬吹啦，又成日講咁樣。咁但係咧，你睇呢套戲就知入邊其實炸唔炸都冇乜關係嘅、 哦。 其實、唔緊要嘅嗰一幕，同埋佢炸完後面有啲塵啊，有啲人喺度跑咧，嗰幕就借拍嚟做 trailer 嘅啫。喺套戲入面冇出現。 咁都得啊？ 咁點解咧？我都串埋啦，因為呢啲戲坦白講，即係認真，即係唔使睇嘅，係啦。咁、就因為佢根本上炸唔到嘅，即係你大家理解嘛。如果層樓炸咗 ending， 咁啊點收科？係咪先？咁你死咁多人，咁咪收唔到科？佢梗係 stop 咗個炸彈嘅啦。咁、所以就冇炸到。佢嗰個畫面就流離當過謝霆鋒知道。終於識破咗呢個計劃啦！佢個目標原來係炸呢層樓嗰下嘅幻想片段嚟嘅啫。 咁樣即 係係啦，但係無謂嘅。即係問我，你冇錢拍，你冇啲幕都得㗎。你咪話知道睇到啲設計圖，知道炸放炸彈，咁跟住咪剪下一個 shot， 咪講佢話會炸咯。咁你唔使話直再整剪一個蒙太奇落去，就成棟樓炸咗嘛。咁即係呢啲擺明賣弄嚟㗎。 即 係 TVB 嗰啲啦。 咁但係係啦，又係嗰句啦，你賣弄冇所謂嘅。你好似荷里活咁，即係炸到好辣堅嘅，咁我咪。系咪当睇特技咯？你又唔系，你嗰啲特技你黐层黐玻璃，成等嘢水滴咁样落，跟住啲层涌出嚟遮咗咩？中环大会堂嗰啲，即系呢啲特技咧，坦白讲，我真系揾两个僆仔，即系可能做十零日搞掂。即係認真，即係並不是複雜，即係唔識就嚇死，識就笑死嘅。咁同埋 拍仲靚啲咧，其實。 C.G. 畫佢又唔係嘅，其實 C.G. 做得好靚嘅，咁佢做得差啫，同埋佢做得叫做唔係差，係意思個工序少啊，即係其實你做 C.G. 你知一層層 layer 啦，同埋你又要有啲渲染校光位嘛，其實你校得靚咧，你好仔細嘅做得，你好多變化嘅。 我就係話，如果低 budget 咪就係用模型拍好啫。 你問我就低 budget 就唔好要煙幕咯，即係好 honest 係啊，因為你愛嚟做乜啫？ 需要 一 需要係。 系咯，你覺得好吸引咩？嗱，其實認真好多人就因為呢幕啲人已經聞到陣膠味，因為正常一套鬥智片，即係你當雙雄，你當上當年催眠嗰套咧雙雄，或者你當係， 而 你當赤道咁計啦，喂冇話 sell 呢啲噶嘛，大佬，你套戲劇情片嚟噶嘛，咁你不嬲個牌面嗰對嘅驚心破，大佬你改咁嘅名係嘛？冇、人會預你大黑咁打嘅啫，你唔係鬥智鬥力咁樣，你應該阿劉青雲啊同阿謝霆鋒兩個鬥智，中間又講佢點樣捉棋噶嘛？我估下你下一步，你又估我下一步，我啊陰你咁樣，喂劇情片嚟噶嘛？咁你劇情片你影鬥樓砸做乜啫？戇居，咁你個 market。又係食屎啦，個導演又係諗錯嘢啦，咁算你話喂，咁你做得好冇問題，咁咪做得爛啊嘛，咁你我成日咁諗，就你香港特技，你係呢隻水平，你就避咯有啲嘢，即係你唔係你唔好扮咯，即係嗱呢套戲其實不全低，因為佢好多外景啊，又去泰國，又去上海，又有啲大，咁特技除咗炸樓咧，仲有場車飛車。但嗰場飛車呢戇居到爆，係無端端一路講緊佢話啊個總即係個你當我殺手啊，殺手唔記得叫咩名，好似都同啲象棋有關啊個殺手 將軍啊， 殺手叫將軍係啦將軍啱啱咁個將軍會出現啦，殺軍啦，咁跟住後屘嗰邊又有人出現，但後屘又話發覺唔係佢，跟住後屘下鏡頭講佢有將軍揸住㗎，你當個接仔啊，但係接唔知點解強化咗，我都唔係好明嘅，即係好勁嘅，咁講佢後邊有好多車跟蹤佢嘛，咁佢就喺個中環個街道度突然間就俾 啲行友，跟住走埋去撞啲車，即係撞啲跟蹤佢嘅車。咁我包括又打環撞嘅車又炒咗啊，跟住佢又打洞，跟住又衝燈啊，撞落嚟啲車。咁最後佢真係撞嘅啫，佢碰碰車咁撞，即係超現實嘅。咁條街又咁啱跌得嗰啲車嘅啫。 唔係 C C 嘅都。 成架都 C C， 冇人揸佢真車，根本上完全滑落去，核突到爆。 C C 啊！ 系全 C G， 架车反咗啲碎片、火花撞落去栏杆，啲栏杆都系 C G。 有冇搞错啊？ 同埋就仲衰过偷天特务。你如果有睇偷天特务，我其中一幕咪插到反转，就话偷天入部佢有架赛车咧，拍到头文字 D 咁嘅，即系喺个喺个海边度两个特务，即系黄晓明同任达华喺度斗车，成架车都系假嘅，就 key 喺刘德华个头落去啫。嗰场有假过 P S 4 啲 game 嘅，咁而家呢套咧。仲假過偷天特務， 哇、哦！死 啦，嚇死人！咁跟住仲有一幕就戇居到咩？丁青馬大橋無端端過去揸到青馬大橋，突然之間架車唔揸停咗，跟住成班有殺有解事咁樣就封咗個青馬大橋。咁但係又唔知點解冇其他啲車嘅，咁啊成班人圍繞住架車，咁啊將軍仲企喺度食曬煙咁，跟住就話咩？過嚟捉我咯，過嚟捉我咯！咁行咗半步，跟住撳掣，原來又裝咗炸彈。炸喇咗青馬大橋，喂！你呢啲戲，我睇荷里活成 Q 係炸三藩市條橋咧，喂！人哋炸到好有層次啊嘛，又斷索爆嘢，條橋會斜跌啲人落去，跟住慢慢斷開一層層落，喂！佢咪佢炸砰一個火花，跟住一條橋冇事 嚇、 啊，即係意思冇斷到喎，佢因為冇錢做斷啊，做斷好大鑊噶嘛，好有層次啊嘛，跟住然後就話炸啫，你當炸死咗好多，有啲差佬咁啦，跟住側邊有啲欄杆爛咗咁啦，跟住佢喺個爛嗰窿度跳落去， 哦、 跳落去咧，仲講佢擰轉蝙蝠俠咁飛，揾隻手度射個繩索， 哇唔係啊，講 係啊，特寫啊，個繩索都係 C G 啊，記住啊，即係畫到核突嘅 C G， 衰下個大聖東來飛埋嚟，跟住刮住嗰個欄杆，跟住擋咗佢個底度，原來個底有件飛行衣，著咗飛行衣飛走，就係吹下見到點解有條友飛嘅咧？咁原來飛去邊咧？原來佢就話佢個目標就係引啲人去曬個丁九橋，然後佢直接飛咧飛去邊咧？原來話佢嗰陣時嗰個要殺嗰人咧，就差佬保護咗，咁保護咗去邊咧？好啦，行家喎，佢保護咗你當係 ICC 啊，係啲玻璃幕牆嘅傷害嘅，咁佢飛咧直接飛咗去塊玻璃度，射爆玻璃入咗去就見到佢台 battle， 咁啊殺咗個人咯。 系， 即系戆居到咁嘅啲情节，咁你惊唔惊？ 喂，点解飞行衣飞到咁远嘅咩？ 系啦，诶，冇理啦，我都唔知道，佢摆明系丁九啊，但系嗰等嘢喺中环嘅，我都唔知佢飞到，你当佢飞到啦，我都唔知啦，系啊，我都无谓深究呢啲。 即系你讲啲鱼嗰啲飞鼠嗰啲啫嘛。 系，唔系佢直头系即系三角旗嗰啲，又唔系嘅，佢有动力嘅，佢后边有烟嘅、即系你当佢孭埋个喷射器嘅、 动力， 即系喷射飞行衣啊，佢唔系纯粹靠滑翔，嗰啲叫滑翔降伞嘛，我知道你话、即系飞鼠嗰啲，佢唔系滑翔嘅，即系唔系靠地心吸力，佢真系有喷射咁有架飞机嘅。 点解佢唔整件 Iron Man 甲俾佢着咧？反正都玩到咁啦。 系、啊，即系总之，吓喇死嗱，佢揾呢啲开头咧，一睇已经闻到胶味啦，即系已经，哇，我已经皱晒眉头。我心谂真系，你见我出名都知，其实套戏又叫吴品如拍嘅，其实佢系叶伟信嘅御用副导啊，即系你当叶伟信班底啊，咁啊跟咗叶伟信差唔多十几年噶，咁啊即系叫做辈分叫做，即系我都觉得叫第二梯队嘅，即系叫做，咁嗱，其实我本身 buy 嘅，即系其实不嬲电影都应该咁，你跟住一个，譬如都唔使十几年啦，外国可能十年、五年、八年，然后就个导演做监制。佢揾到融資就再揾下面啲副導升導演咯，咁導演再用翻御用班底，咁你先叫做一個可傳承噶嘛。咁二來你都理解就始終都係啦，即係呢個上升階梯合理嘅，因為又真係要跟嘅，即係現實電影係需要傳承嘅啲經驗，好難話純你可能小說叻，寫小說叻，或者你有啲咩，或者做電視導演、廣告導演一嚟就做導演，其實就唔係好得嘅，通常都難嘅咁樣，即係你一定要有少少喺電影圈度經歷。咁呢個上升階梯我不嬲掰啊！我成日都話喎，點解以往你成電影業界冇乜人才，就因為你老嗰輩成 Q 啊企到，係嘛？你而家徐克仲開戲，開乜 Q 戲啫？徐克你下邊咁多靚， 個唔好有咩關係咧？ 咪咯，咁大問題就佢上咪就叫啊有得上位咁啊上位，但係上位拍得差咁，咁真係幫佢唔到，因為。 即係我本質我都想賺㗎啦。咁但係你都聞到陣味就 即係佢玩 轉又改檔期啦。咁大鑊就嗱，除咗特技唔得啦，咁就係個劇本囉。咁其實我覺得特技唔得都係小菜啫。即係唉，算啦，你或者你話唉，你國內係拍片嚟㗎嘛，國內係鍾意睇呢啲炸樓，咁你冇計啦。你香港覺得好笑，覺得戇交，咁但係你國內鍾意睇我咪拍囉。咁合理，即係你都唔係大錯。但 係 最本身係啦，結構性個劇本唔得。咁佢係鬥智片咧，但係鬥智得嚟咧，佢冇嘢識觀眾。亦都冇伏線嘅，佢係做到出講到出口， 冇推 嚟。即係劉青雲爭在未講自己係兇手啫，即係未講到出口啊。其實我係兇手嚟㗎，咁樣爭在未有依句，其餘佢做嘅嘢，所有嘢都係俾觀眾同埋鄭廉峰知道佢係兇手，佢冇任何隱瞞嘅。咁啊，套戲大佬你雙紅片，咁你咁。即係你兩個博弈，咁你梗係要我估唔到你估我唔到，觀眾唔知先好睇。我睇咗頭唔知十分鐘已經知道劉青雲一定係奸嘅，因為早啲係奸到出汁嘅。 係 囉。咁講曬出嚟嘅，咁點解奸呢先搞嘢？原來其實唔係換心，唔止換心。劉青雲係肝癌第三期等死，就咁啱喺黑市市場知道原來嗰個殺手將軍死咗之後個肝同佢啱。佢就黑市換埋個肝，咁即係呢個世界係有兩個人有將軍嘅器官，一個鄭廉峰換咗心，劉青雲又換咗肝，咁所以呢兩個都係因為換咗連環殺人犯嘅器官，從而有人格上嘅植入嘅，佢就唔只係記憶，係人格有啲植入，咁佢有交代嘅，譬如鄭廉峰不嬲唔食辣嘢，咁但係當佢好翻出院啦。一兩三年後啦，就發覺同女朋友咁樣一去食嘢就食麻辣火，咁就講佢食辣嘢，咁即係有少少即係講佢有啲好似嗜好啊、興趣上改變啦、性格有改變嘅，譬如謝霆鋒以往係好食嘢好慢嘅，或者佢個人嘅個生活節奏都好慢，但係自從變咗。即係器官完咗之後，講佢行又好急啊，拖住個女朋友行又好快啊，又講嘢又快咗，又會好急性子嘅。咁佢即係會有呢啲叫做陳述。咁除咗性格啦、人格啦，亦都佢阿鄭廉峰就有埋阿將軍嘅 POV 記憶添，即係會有個時點係代入咗 POV。咁嗰個時點就係有條女好靚嘅，就同佢慶祝生日咁樣。咁後屘佢撞翻呢條女咧，咁從而就撩起咗好多回憶咁啦。好多記憶咁，咁即係有埋個記憶嘅，咁佢當然呢個套戲咁講咁啊，好 sci-fi 啊呢樣嘢，咁究竟器官係咪有咁即間啊我知啊 Tusk 會有啲見解，咁但係講套戲先啦，咁講咗呢啲咯，咁但係劉青雲就不嬲冇講，即係冇講佢換肝嘅，咁但係有講啊劉青雲係食藥。咁我講下鄭廉峰起疑嘅，咁我查佢啲藥就知道佢肝癌末期。咁樣講得肝癌末期，預拿咗佢梗係換肝㗎啦。如果唔係點解唔死啫？咁同埋佢第一個 shot 咧，其實阿劉青雲見鄭廉峰咧，係喺個病院度，即係不嬲係阿鄭廉峰捉緊棋，見到劉青雲坐低兩個先識嘅。咁而佢捉棋嗰場戲，其實喺個療養院咯。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劉青雲都係喺病人嚟嘅以前，然後就講佢咩三年後咁，跟住做啲單案。然後再遇上咯，咁所以大家都理解佢一定係一講話肝癌末期，咁即係肯定換咗肝。咁你套戲換肝唔通換俾第三者咩？唔好笑啊！即係話唔係好笑，即係你冇氣味噶。咁估都估到，梗係換咗將軍個肝。咁佢當係好似大橋咁，最後先穿咁，好似好有 估到曬。 係啦，大佬，即係好似烏鬧曬介紹，好似話冇人知咁樣。喂，大佬啊，你唔好咁攞。咁呢啲都唔再講。咁又係講到描述個將軍咧殺人唔知為乜嘅。佢你當佢警惡情奸啦。佢又係嗰啲咧，即係殺啲法律制裁唔到嘅。譬如佢即係會殺地產霸權，會殺李嘉誠。即係類似嘅，即係殺啲地產富商，殺啲高官，即係類似嘅。佢係懶係好有正義咁樣，又會殺之前有殺人預告，擺粒水晶象棋落嗰個人度，就話24小時內一定死。咁耐以來未失手過。咁喺香港殺咗幾單案㗎。咁後屘先知殺親嗰啲人嗰啲名呢原來同象棋有關嘅。咁後屘發覺林子男主角個名啊謝霆鋒叫馬俊。咁嗰邊劉青雲個名叫咩高士人。即係食中國象棋嗰啲棋。咁啲死者又係永遠有個字。咁連將軍條女即係後屘見返條女呢 都係嗰、那個好似范耀圈嚟嘅、哦，都係有個名嘅，即係唔知乜乜乜乜相咁樣，咩咩相如啊，唔知咩陳相如咁啦，但係相相又揾個象啦，即係象嗰個相。咁、嗯、你大佬你都唔係咁啊，即係你難 get 到，即係你主角啲名又食象棋，啲殺手又食象棋，咁、嗯、而嗰啲兇手又食象棋啦、死者都係食個象棋字，咁你呢啲好古啦。 大家個故事入邊冇關㗎係嘛呢樣嘢？ 唔係冇關啊，純粹食字咁俾、哦、你。是有聯繫，但 係 你超現實咯，咁你死嗰啲人點會可能啫？即係你個地產商咁啱個名又改做有個馬有個炮字咁樣，咩咩乜乜乜炮咁樣，咁你唔係咁戇居咯？你啲劇本你真係衰過小學雞嗰啲，咁你都唔使唔睇呢啲啦。成個又話個殺手唔知咩咧，殺人要殺到好似捉棋咁，佢話個咩七星佈局喎，啲屍體咧嗰啲點可以畫個棋局出嚟，你驚唔驚？喂，大佬啊，即系我真系唔知道香港编剧咩，你嗰啲真系，你真系唔好当观众白痴啦。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佢谂住国内啲人系中意睇呢啲，即系你个布局你唔系咁啊，即系啲凶案现场可以画到个棋局出嚟，咁你谂呢条桥，我真系去打靶。你话啱唔啱啊？即系你我即系你作为编剧，你够胆写出嚟嘅，你觉得有 sense 嘅。你有人類意識，你會唔會寫啲垃圾？ 你要咁講，嗰樣事唔係咁直接嘅。你好似達文西密碼咁咧，你揭咗十層像係咁咧，可能就 OK 嘅。 但佢口講咯，佢都冇一層，佢都冇十層，有一層嘅啫，係啊。 得啊，即係其實你睇真啲咧，達文西密碼都係亂吹嘅啫嘛。 咁你講故事嘅高明好多嘅，係啊係啊，啱啱啱。 手法高，其實條橋 係啊， 今日真係亂噏大佬，唔緊要，其實古仔都係噏，但係問題人哋包裝得好啊嘛。 系啊，咁呢啲就即系你其实我又系嗰句嗱，特技你唔够人哋，你咪避咯，冇话要整大啲大场面啫。咁你剧本一样，你呢啲剧情片咧定义为叫高智慧犯罪，即系意思系扭系一个高智慧嘅罪犯，去一个高智慧布局。咁你需要系有伏线有 fit 噶嘛，要 fit 观众 ，fit 观众之余你 fit 埋入边个差佬噶嘛，咁个差佬又要抽丝剥茧，你系一层层你要真系砌嘅。咁你入面其實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張力喺度㗎嘛，咁佢完全冇曬條線係一條線去，總之係查案，咁佢查案都唔係特登去查啲乜嘅，而係好被動嘅。總之將軍出翻嚟殺人，咁去兇案現場見到咁嘅，竟然見到將軍打咗一鑊，發覺就咩？咁點解將軍會翻山嘅？咁因為廿年前應該死咗嘛，將軍。咁點解又會翻山咁樣？最後穿咧，知唔知咩？條橋，我頂佢，我真係點佢五步，孖生細佬。 哦、oh, ，OK。 喂，大佬啊，你唔好咁样啦，即系玩到孖生咁，你同 TVB 有咩分别啫？你自觉自己系咪想分？ 而家 TVB 好啲 嘅， 而家 TVB 冇咁差。 系咯，而家 TVB 都醒啦，我成日咁谂，而家啲剧都叫做多咗啲破格嘢啦，系咪先？喂，大佬，你都唔好咁离谱。哇，我因为我呢套都预咗烂烂地，咁我特登走去豪华睇嘅，因为一来贪平啦，二来豪华啲嘢我即系认真嘅。豪华系全香港戏院俾食烟嘅，即系我呢样我不成文规矩，喺入边真系可以点烟。咁我入边食住烟咁睇啦，我自己睇啫吓，呢啲戏老婆就闹啊，边会带睇？咁啊，跟住我睇到一讲阿妈仔嗰下咧，后边啲瓜仔屌坚屌开波，我屌你啊咁！幾好氣氛啊！頂，我覺得依啲啱睇咯，咪睇依啲戲。喂，垃圾到黑無論，頂唔順啊，大佬真係，即係佢嗱，佢又講到入邊啊，劉千雲個角色係嗰啲好高智慧嗰啲犯罪學家咧，成日講嘢好圓。 佢係好人嚟㗎，佢 suppose 個 開頭好人，開頭好人，但後期講佢話原來佢遇到謝霆鋒嗰下已經開始奸嘅，即係已經認同咗個器官嗰、那個即係連環殺手個信念，即係你當係咩叫正義咁樣，即係俾我成奸，法律制裁唔到，我要制裁咁樣。但係就佢入面講啲好圓咧，但係就懶係烏膠嘅，即係佢正常嘅對答，佢又會加啲嘢。其實係啊，當一個人驚咧，條眉毛會向上四十五度。我見到你喐咗，你肯定講大話。即係嗰啲咧懶係拋書包啲，好突兀嘅。咁原來佢入面有好多即係嗰啲咧，即係人格嘅掙扎嘅，即係包括謝霆鋒啦，即係講佢糾纏喺啲幻覺啊，又會講佢點解自己變咗，我唔想變，我想特登食翻唔辣嘅嘢，但係發覺又唔得。佢有呢啲叫人格掙扎啦。咁另外亦都呢個角色啦，即係個將軍嘅信念就有啲人性批判啦，亦邊應該有好多心理刻畫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冇嘅，冇嘅，即係就咁做完就算，即係話啊，食完麻辣火鍋咁樣一鍋就叫交代咗就算，又去。查案，但系查案唔系查案嘅，即系嗰边又杀人啦，佢又要飞过去啦，飞过去嗰边又查又 check， 咁跟住后屘又保护嗰个人，咁你明知嗰人即系落咗 order 俾人杀，其实你会唔会你收埋佢咪得咯？ 其實我都唔明佢成日帶佢走嚟走去嗰條友永遠暴露出嚟，咁跟住又有佢又無端端又會出現咁樣，唉，總之好鬼交嘅，都唔好理啊。咁呢啲冇氣氛、冇張力、冇層次、冇味道、冇信息，乜都冇嘅都係。咁、 okay. 一堆嘢咁喺度，咁跟住後屘啊，叫做所謂完場，劉青雲係加。咁啊，完場嗰場就真係著曬局，佢就無端端講佢已經表面已經變曬間嘅啦。劉青雲 第二套啦，要講第二套啦。 好快，好快就抄篇科學第二集小丑 哦， 博弈。系啦，即系又系嗰啲你要你救你老婆定救嗰灯大厦，救定唔救，救定唔救，咁喺度讲一轮嘢，咁最后咁啊，最后就揸唔到咁咯，系啊，但系两个都救晒。 嗱，佢如果抄嗰度啊，应该整两只天星小轮喺度互相揿掣爆炸啦。 我而家就系咁，但系就一个喺屋企啦，即系老婆坐住隔篱有炸弹，一个就嗰灯大厦咯，即系佢咁样改咗。 哦，唔系，咁佢个博弈。佢將嗰個遙控器係俾咗隻船嘅對方啊 嘛。咁啊唔係啊，梗係冇咁高明啦。佢抄得，佢就抄條大橋啫。佢咪又係流於叫啊逼啊謝霆鋒過手下撳啊，仲有咩三十秒你唔撳就爆，撳一撳啊，最後佢撳咗等樓嘅。咁、而佢睇到， 佢唔 係睇到電視新聞報道又炸咗嘅陳口，咁佢就好開心。 佢 係啦，佢就 佢老婆咧跌咗落水救佢老婆先定阿媽先嘅呢個係。 哎呀，类似啦、啊， 呢个桥就唔系篇幅咁高。嗱，其实老实讲好简单嘅啫，因为香港嘅编剧咧惯性地主要写伦理嘅古仔，咁其实咧推理剧咧从来香港都唔系主流啊，所以其实冇乜人识写嘅喺香港。 系啊，啱啊，包括即系小说都系啊，推理小说香港冇套得， 好少，唔敢话完全冇。 系。 好少人嘅，所以佢哋好多時都係強行去做，所以冇辦法嘅。因為香港唔係主流推理劇，係啊。雖然佢哋好中意睇警匪，但係嗰啲係警匪，唔係推理。佢好多 冇錯 做嘅啫，就冇啲唔得嘅，啲橋啲謎係好係 啊，冇錯。 咁呢個就係一貫都呢個問題嘅，所以你要改善呢樣嘢咧，首先要從觀眾着手，因為觀眾係唔係咁中意睇推理劇？因為你睇下日本咧，佢哋好中意睇推理劇嘅。 系，同埋你推理剧好多层次咯，可以推去心理嗰边啦，又可以推去社会嗰边啦，系咪先？又可以推去好科幻嘅，好理性嘅，系好科学嗰边，咁好多派嘅人哋系啦。 香港 A、B、C 都未去到嘅，所以唔 系啦，冇错。 咁 样， 喂，咁要快啲讲喺马仔等。 喂，好，跟住就当然讲大热啦，猎探追击啦，我觉得好过第一集嘅，因为我觉得第一集最大问题，佢打嚟打去啲古惑仔， 系 咁第一集就冇乜对手，因为佢都要属于啲黑社会流罗围佢嘅，咁面对嘅你知猎探系军用格斗术之劲啦，即系讲紧四五秒 Q 一个人，随时行过坐低一只手两三招就已经可以落低打晕一个人嘅，即系个坚咁坚嘅人咧，咁你打古惑仔系嘥料。咁第一集我觉得唔紧张，因为都冇人够去打。咁但系呢集一开波就有个叫做旗鼓相当，又系以前系做宪兵，不过就而家做咗杀手啦，雇佣兵啦。咁样嗰个同佢哇抽咗几个血，争啲打赢。咁啊，但系啊打唔晒赢。咁打咗几弯啊，同阿汤古士有得练嘅，哇咁啊成套戏佢捏住，咁啊紧张好多。咁而呢套戏第二集就我觉得叫进步啦，佢就上集好寡啊嘛，来去真系得猎探啫嘛。咁今集啊多咗两个女新嘅女角色，咁包括就无厘头佢话佢有个女，佢自己都唔知道。即係阿 Tom Cruise 係唔知道自己有個女兒，而發覺原來睇翻自己個檔案，想當年係有人話係佢個女攞咗佢個舊制，亦即係有啲家屬嗰啲錢嘅，即係你當係咁啊，獻兵係咁，咁所以又咁啊，發覺先知有個女，咁於是佢去到見個女，第一次見嘅啫，咁但係就原來呢單嘢就俾個反派知，反派夠膽識係夾咗個女，得唔得？咁佢都開頭知個女會有危險嘅，夾第一次就個女好醒喎，講佢虎父無犬女。哇！個女都即係起碼唔算抽得，但起碼都好大膽，同埋講佢係好行動、好迅速、好聰明嘅嗰、那個女仔。咁所以第一次冇事，夾唔到嚇。咁啊，但係重逢咗之後，後屘搞來搞去，最後都係失手啦，即係獵探失手，就俾佢夾咗。咁最後啊，獵探啊，即係有仇報仇咁啊，總之都接近水冧曬啦，係咪咧？其實都冇人唔死嘅呢套戲，即係所有反派都死嘅，因為唯一冇死嗰個扭斷手嗰個，最後俾個殺手嚼埋嘅。即系只要杀手都奸，反奸，即系奸上奸。我而家我即系你唔好以为我收得你钱噶，我要听你话咩？打嘢怼落埋个大佬，即系你当系呢只嚟嘅个杀手，最后变咗私斗嘅，同阿 Tom Cruise， 因为佢觉得哇呢个对手从来未咁过瘾，所以我就要特登整到你好痛苦，夹你个女过嚟玩先过瘾。咁即系类似描述到最后个杀手系咁。咁啊嗰边个大反派就后屘。即係叫中四分三段已經俾佢哋 KO 咗，就身敗名裂咁啊坐監咁樣嘅，係啊，咁啊大橋都係咁啊， 即係又有啲本身係憲兵，另外本身有間軍火商嘅公司嘅 CEO 咁係奸咯。咁佢其實大橋冇嘢嘅，就係話原來佢運軍火得嚟，又偷嗰啲昔日要報銷嘅軍火，之餘佢又拿啲軍火運軍火，原來又運毒 咯。 係啊，即係啲係啦，啲火箭炮入邊有鴉片啊咁樣，冇乜橋其實，呢啲橋係 TVB 橋，係啊，仲要 check 嗰下就喺個機場度。系啦，咁总之你当系警卫情奸啦，但系条桥都系打啦。咁而即系你问我打得好睇嘅，因为好利落嘅佢打得，即系佢唔拖噶，系啊。咁啊你问我啲场口设计得即系紧张嘅，咁中间系有少少闷嘅。你问我即系会松咗少少。咁始终佢唔系大制作啦，套戏咁场面都唔系大，咁但系佢做十啲咯，即今集會，因為多咗條女咧，咁、那個女上教又 有兩個女嘅，有個 係兩個女，咁個女上教即係另外個女上教，講佢都好抽得啦，又佢又槍法好準嘅，咁啊即係叫做都唔好話當佢肯定唔係話幫女郎嗰只嘅，即係真係有作用喺劇本入面，咁亦都會同阿 Tom Cruise 鬧交啊、對嘴啊咁樣嘅，咁但係兩個你睇得出佢兩個係最後就攤著嘅，不過就都冇嘴嘅。 但係點解呢個會幫佢湊住個女嘅？ 因为中间有啲位咯，咁啊 Tom Cruise 要过去打咯，咁佢就后屘啊两个仲闹交嘅，嗰条女又话要去，咁但系最后佢就选择咗帮佢。 唔系佢呢个女好似之前都有帮佢凑住个女噶，好似个 Tom Cruise 唔喺度嗰阵之前都系咪啊？ 你话第一集唔系，第一集冇出。 去揾佢嗰阵，其实已经有呢个细路女噶啦嘛。 揾佢，你话喺套呢套戏？又唔系，佢都系去到先知啫嘛，佢被通知噶，佢唔知啊。佢唔知噶，唔系凑住噶，系啊，被通知佢先知啫嘛。咁跟住你問我，佢咪建立咗呢啲咯？咁嗰條女上教嗰條愛情線就即係愛愛妹妹咁樣，我覺得寫得幾過癮嘅。咁而嗰個女仔嗰條線，我覺得好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讚嘅。就 總之呢套俾翻兩個唔同年紀嘅女嚟睇下咁啦。 係啦，同埋嗰個女做得好喎，佢真係做到嗰種曾經一絲覺得啊 ，Tom Cruise 呢啲我出埋啦嚇，我劇透啊。咁啊，其實唔係佢個女嚟嘅，即係咁因為咁先好睇，即係先有啲 set 噶嘛。咁佢就可能係佢阿媽夾硬冒認係啲軍眷。家屬想舐津貼嘅啫，咁但係佢不嬲，佢同個女講話自己老豆係從軍，但係就唔知老豆個名。咁佢一嚟到做咩搞咁大鑊嘢，佢已經估佢都爆咗就話疑似係老豆啊。咁個女係一絲係真係以為係父女，佢係做咗好多嘢啦。咁最後證實咗唔係，咁有啲 sad 嘅。但係就佢嗰場拍得好，即係茶餐廳嗰場， 最尾 啲 touching 係咯。咁當然最後列探啊，屌條友啊不嬲都流蕩啦，成日揾咩隻車都冇噶嘛，餐餐坐。坐顺风车，系啊，一条友啫，乜都冇嘅，即系全身冇，佢冇咩嘅，得个银包嘅啫，衫裤都冇嘅，梗系过去随处流荡咁样，即系标榜啲咁样嘅人嚟嘅，咁啊，即系呢啲又系贯彻翻啦，咁啊，诶系咁啊，即系你问我就，你话好正又唔系，不过就合家有余啦，你问我就系啦，那个 comment 就， 唔系嗰个唔系佢女，咪仲好沟埋都得。 喂，但系我觉得上教傻好多，哇，系样又对波又大， 系俾咗两个菜肥嘅，你中意萝莉控又得，你中意成熟又得，即系其实 嗰个都 自己拣嘅 ，OK， 咁同埋咧， 但系嗰个年纪萝莉啫，佢又唔算好萝莉控啊嘛，嗰条女 好细啫， 系咯，条女好， 唔系咁佢， 同埋佢唔系 Q 嘛，嗰条女唔系 sell Q，sell 柔弱啊嘛， 咁佢都系十几岁嘅啫，唔 系，嗰条女好乸，后屘好乸粗得噶，后屘即系嗰个女仔啊，即系佢个疑似女，后屘威冷静好静咁样，即系好似有啲感觉似富丹无威咧，4.0咁样又系塑造啊大隻佬有條女㗎嘛，咁佢又係嗰種感覺囉。不過呢條女呀，我覺得就靚啲，即係靚過佢嗰條係粗線條啲，佢呀呢條女呀我都幾好㗎，做得佢啲戲 佢呢度呢今次呢集呢係有啲走咗少少 Jason Bond 嘅路線，同第一集 係似咗講咗出嚟，即係半碟嗰個 配樂都有少似嘅， 似 咁，但係佢都唔係 exactly 呀，我意思即係佢有少咁嘅路線 ,ok?乜要有啲女人救下嘅咁樣啦 ,ok, 即係唔係唔同咗嘅個同第一集嗰個路。 冇錯。 咁 冇錯。 呢集娛樂性的確係 ok 嘅，咁有興趣睇，但可以冇時間要快啲講埋其他嗰啲。 好，跟住就我反而喂少女啦，咁少女嘅話題嘢。 个苏联妹嗰套都想讲 啊。我想问系啊，喂，苏联妹好正喎，因为咧嗱，309你知，其实佢系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啊，佢系俄罗斯即系俄国啊，俄国嗰阵时叫俄国啦，即系你讲苏联啦，前苏联，苏联嘅传奇嘅追击手，咁啊就话真事嘅。咁咧，我因为我睇完套戏，即刻睇翻呢个叫做电影，佢嗰个发行咧，佢喺戏院嗰度咧摆咗啲 leaflet 嘅，有解就特别有份 leaflet 咧介绍呢套戏。好，原来史上堪称咧有五大杀手喎，即系真系啊！二战期间叫历史上最传奇嘅五大追击手，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就系排第五嘅，就话系电影三即系追击309，真系杀咗309人。咁而冠军嗰个咧。其实佢有冠军亚军都拍过电影嘅，记唔记得以前有套咩敌对边缘啊？ 哦， 又系有个追击手对追击手噶嘛，喺到个红城，咁其实嗰个就劲啦，嗰个就排第二，就 话 杀咗542个人，系啊，佢即系类似，咁另外有个第一个都拍过戏嘅，佢系芬兰叫白色死神，佢最正就佢史上追击手即系战争嚟计啊，杀咗706个人，最正就系佢最后系俾人中咗枪，即系终于俾人哋捉咗，中咗 headshot 打咗个头，但系冇死到，翻到去奇迹身还，跟住就退役，就2002年先逝世，享年96岁。即系佢能够中脑嘅，啲人就话佢正在白色死神，死神得嚟佢系可以无悔今生，老死嘅，咁你依下先正啊嘛。咁啊芬兰，不过就我唔知道有冇排呢套，即系呢套冠军啊。但系咁讲， 就是、女仔嚟嘅呢个少女仔。 系啦，咁啊五个传奇杀手得一个女性嘅啫，即系事实就系呢、這个嗱，即系套戏入边咁啊真事嚟噶。佢个竞赛就话史上叫做第一个。苏联公民啊，即系叫苏联籍嘅公民，就同埋系讲到明系共产党员，但系有得入住白金汉白宫，即系美国白宫。咁就因为佢最后就同呢个罗斯福嗰届嘅总统啦，同埋个太太啦，好熟，嗰、那个太太亦都好好。系啦 ，friend 咗，即系系关心佢嗰只 friend。咁就1942年咧就住请咗佢喺白宫度住。咁跟住后屘个故事系倒叙嘅，佢又讲紧1957年啦，即系已经系15年后，即系二战退役之后15年后啊，就话讲啊嗰阵时就已经赢晒啦，赢晒嘅，即系德希特拉都收皮啦。咁而美国就破天荒就带呢个外访团去苏联啦，就即系做啲亲善外访。佢落机嗰下，啲人就话：哇，喂，你我唔知嗰阵时咩夫，唔知咩夫预备咗个晚宴同你过去啦。咁佢揸车上到车之后就话得，有去等，我一定要去呢度探我个老朋友。佢就人哋即总理都要等佢，倒车咗去间好平凡嘅一间小屋度，就会合佢。咁佢嗰时已经大个咗，40几岁啦，咁就生咗个仔，咁好幸福生活咁样嘅。咁一个倒叙啦。咁但系套戏正就你，我觉得都有啲似杀你机长，你问我个感觉。系啦，即系一啲唔系太复杂嘅嘢，但系佢拍得好细腻咯。咁同埋虽然佢唔系单一事件啦，细机长单事件，咁但系佢其实个手法都似嘅，不过佢唔系单一啫嘛，即系佢将几个 battle， 即系好多次，即系佢第人生开嘅第一枪，同埋佢去到战场开嘅第一枪，佢人生杀嘅第一个人，同埋之后佢被单啲死嘅经历，咁同埋佢入边除咗讲佢追击上嘅成就啦，佢讲佢嘅人生嘅，佢有讲佢嘅爱情嘅，即系未入伍之前其实已经识咗个男仔嗱。咁我个人意见系真人，但系唔系真事咯，应该即系呢啲情节就铺咯，即系又咁啱，系啦，佢好戏剧化嘅，即系总之最后参军嗰下，嗰个军医原来就去想当年条仔，你当系咁，但系条仔又不嬲做兵嘅，即系条仔讲到明表白咗，但系条女不嬲就唔系好受，不过又冇乜拒绝，咁啊暧暧昧昧嗰下佢就去咗参军啦，咁最后条仔因为佢所以特登，佢不嬲医生嚟嘅仔，咁啊特登做军医，咁啊特登又咁啱去到嗰个军营嘅医佢，咁佢曾经有次身即系五分钟俾中咗炸弹，五分钟埋咗喺个沙度，全靠佢当时嗰条仔，就佢条仔就去上司，都系追击手嚟嘅，佢上司救佢，但系救咗佢之后咧，去到医院就靠个军医就医翻。醒佢，咁最后条仔都死埋嘅，即系服役死咗嘅。咁跟住佢又为咗为同条仔报仇，又同嗰个对面个 sniper battle， 最后搞掂咗佢。咁啊，即系叫做又报仇成功。跟住后屘，系啊，即系类似啦，即系都有啲。 有啲好戲劇化嘅情節嘅，咁但係就唔係好好重，即係又唔算話哇改到好似好 TVB 咁樣又唔算。係啦，唔係離世罩，咁佢又跳住插敍囉。咁你問我最正就同殺利機長一樣囉，我覺得殺利機長之所以好睇係因為 Tom Hanks 啫嘛。係佢真係做得好，佢咪拿捏到呢個劇本。你哋揾第二個做，你可能覺得個劇本好膠。咁呢套又係啦，佢做得好就個女仔，即係真係有。 係咪咩明星嚟嘅咧？唔係嘅。 其實我佢細粒，但我個樣我有啲印象，我又冇未查維基，我未得閒。即係佢肯定唔係新人咯，你問我。 哦、 但係佢其實好身材㗎，佢即係個腹肌好 sharp 嘅，其實佢即係變做女性打扮之後，但係佢細粒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好高嗰啲女仔嚟嘅，即係細細粒，咁但係就個身形好好標準，咁同埋靚嘅，其實你問我，即係佢本身係個 beauty 嘅女仔，即係有氣 beauty， 眼大有啲眼神識做戲嘅女仔，咁佢入面又真係，不過就唔係好多佢著裙嘅鏡頭，大部分都回憶，咁佢都污糟糟啊，哇，成身黐曬啲泥啊，咁樣膽咯，咁佢有描述到，即係個 sniper 一個好嘅 sniper 應該要點咧？ 嗯 另外又會描述個 sniper 嗰種危險，即係你成日會覺得好似喂，你咁遠先射一槍，咁你理論上都唔及衝出去開波嗰啲啊，但佢又話唔係，因為 sniper 往往咧比人哋更早行動，咁同埋佢往往人哋敵陣，即係佢要深入敵陣嘅，好多時又話有八成 sniper 未去到佢個射擊個位已經死咗，你冇人知點解，係啊，即係類似咁。咁總之有啲咁樣嘅描述咯，咁同埋我覺得佢都幾女性角度嘅，即係亦都彰顯咗一個女性嘅即係當時即係。表述就啊，女仔同男仔冇分別，呢種信念就擠咗入去咁。咁我覺得 佢 係唔差唔差，即係我覺得又，不過你問我係咪算攞獎戲又、 啊， 我又覺得未必。 未必去到咁咩，但係你 係啦係啦，因為佢都幾穩陣嘅。 喂，你攞獎啊？我驚連殺你機獎都未必啦。 咁係真係，我覺得係咯，攞都攞曬機獎先啦，我都係呢套大贏啦。 即係呢套都值得睇啊！不過大家注意就係佢好大部分就係講俄文㗎。OK。 冇錯，係啦係啦，咁佢喺戲入面佢就飾演，即係佢話呢個角色其實佢真實呢個角色，佢媽媽係英語教師嘅，佢、 哦、 老豆其實係黨員嚟嘅，同埋佢老豆其實唔低嘅個官階，咁、 哦、 但係佢老豆對佢好嚴，因為佢老豆其實你當即係有啲以前好傳統，佢唔鍾意生個女，咁所以生咗個女呢，女生就濫養，就成日逼佢要從軍啊，或者逼佢要讀書要叻啊，贏啲男人咁樣，咁所以佢不嬲都冇喺缺乏父愛，亦都俾老豆催逼嘅情況底下去造就咗佢咁樣。咁最後當然有啲衣錦還鄉啊，有啲老豆知道佢受到勳章啊，叻過佢老豆啊，咁嗰啲感動咁樣咯。係啦，就係、是、咁。 好啊，我時間啦，使唔使交代埋少少個少女啊？ 系少女咁啊，喂，又系啊，喝醉唔系告白啊，真相啊，嗰科啊，咁啊入边就其实好 dark size 嘅，你眼见入边嘅女主角全部都唔系正常嘅，即系咩叫唔系正常啊？佢都背一系背负咗好多嘢，一系佢有性格缺陷，一系佢做紧坏事嘅，包括啲咩咧？女主角就讲佢被人欺凌嘅，一直都咁，所以佢好低调，咁亦都系成日话想自杀嘅，咁但系同期就佢跛嘅。即係佢係趌下趌下嘅隻腳 ，OK， 就話原來想當年佢係劍道嘅日本冠軍， 哦、 少年組、 哦， 少女組應該話係啦，即係女性劍道。咁但係喺一個學界比賽之前咧，俾啲同學整佢、 哦， 就搞到佢扭親隻腳。咁你當十字韌帶斷咗 ，OK。咁但係嗰陣時計咁斷咗，咁佢就放棄咗運動員嘅生涯啦。咁於是咪就照正常，仍讀書，咁佢就背負住呢樣嘢咯。咁所以就一直都跛，但係最後穿又其實都唔係最後穿，中段已經穿，其實佢冇跛，一直都好翻。 揸流灘。 咁但係佢就扮跛，佢就話覺得扮跛咪飾演翻呢個弱者嘅角色就唔會再俾人蝦啊。即係你當係咁啦，係啊咁啊，其他樣啦，咁啊，另外仲有個女主角嘅，咁嗰個就你當佢又有嫲嫲係神經病嘅。咁嫲嫲细个打过佢，咁同埋有镬打到佢只手爆晒光，咁啊扭达啦，咁只左手嚟嘅，仲搞到佢左手手震，咁但系佢本身系好中，佢本身中意画画，咁但系自从咁样手震啊，改咗个志愿，佢就变咗写小说，因为佢右手写字，咁啊左手就震咁样，咁但系你有条好深嘅疤痕，咁佢就成日嗰望住个疤痕啊发呆咁样，又成日记住阿嫲打佢嗰个情况，咁屋企又冇乜父爱啊，又冇人理佢，咁你当系咁啦，即系有啲咁嘅性格缺陷，咁佢会谂啲好 dark size 嘅，佢写本小说都好 dark size。 咁啊，跟住就咁啊，咁佢另外就佢本小说就写好就俾个中文老师偷咗，咁而中文老师拿咗佢本小说发学，咁而成咗名。 哦， 咁所以佢就好仇恨个老师，最后偷咗部电脑，发觉原来佢同佢其中个同学系有援交嘅。 哦， 咁啊将啲嘢摆上网，咁后屘逼死咗个老师自杀嘅。 嗯， 得唔得？咁即係類似有啲做呢啲搭曬嘢。咁另外劇仲有個角色嘅，第三個角色，嗰、那個角色就正常冇乜嘢，突然之間插班身入嚟，咁、 嗯、 原來就叫做置入咗呢兩個女主角嘅友情中間啦。咁開頭塑造就有少少入咗嚟之後咧，咁啊兩個有啲變化啦，即係以往兩個糖黐豆，但係兩佢呢兩個原本糖黐豆得嚟都唔係好講嘢，即係唔係好成日笑，兩個都好搭嘅，咁但係就大家會一齊食飯一齊行咁樣，好靜嘅。咁但係加咗佢又變咗多啲嘢講，咁但係漸漸地好似似新嚟嗰個又搶咗第一女主角，咁第二個女主角就變咗孤獨，咁成日有啲小誤會，有啲妒忌。咁跟住第二個女主角後屘啊羣識咗個男仔嘅，咁啊跟住就啊第一女主角以為佢有男朋友，咁啊從此變咗疏離咗。咁但係嗰個新嚟嗰個女仔咧，佢就原來就話講佢好有錢嘅。咁、 哦、 原來佢唔係屋企有錢，原來佢就靠上到地鐵咧，走埋去啲上班族度，突然之間啊，揩揾對波執鳩佢咁啦，跟住然後就話你做乜摸我個胸咁，跟住屈啲上班族就非禮佢，咁從而就屈錢。 佢唔驚成車人一齊嚟咩？ 但係佢又未必，佢又幾個 shot 有啲痴漢喺入邊啦，咁又有啲幾啲 shot 就喺個看台度咁樣揀啱。唔係好多人啊，咁嗰啲位嘅，同埋就扮到初初可憐喊啊，咁啊好似好真咁，點表啲人個個佢特登係揀啲個樣好毒嗰啲嘅上班族，即係好似咁樣嘅。咁樣之後屈咁啊，咁原來後屘村咧就講後屘原來屈咗其中一個，嗰、那個人真係冇摸佢，但係就嗰個人唔肯俾錢佢，咁最後告到上法庭，搞到人哋妻離子散，最後老婆走埋佬，個仔就失埋蹤。咁嗰個人原來最後村依個人咧，原來就係佢哋其中做暑期工嗰陣時嗰個經理嚟嘅。咁、那個經理咧又同第一女主角有關係，因為第一女主角去咗嗰度做嘢。咁而第二女主角嘅做暑期工咧，就去咗做呢、這個癌，即係你叫做長期病患小朋友嘅看護。因為佢講佢做嘢唔係看護，即係嗰啲叫執頭執尾醫院入面幫手嗰啲啫。咁原來嗰個僆仔就係嗰個男人嘅仔嘅，當年就被人屈。係啦，嗱，你又問我穿呢啲係好似好間眼，但係你又問我，喂告白嗰啲就咁，即係佢呢科呢條友係咁，呢科嘢即係中意係咁樣混埋曬。咁而最正就叫最後 ending 估佢唔到，就最後重逢啦。因為個女仔不嬲就想佢，因為佢要做手術啦。手術前就想佢嘅願望就係、是、你當叫小明啦，小明寫咗願望喺個壁布板，就話要見佢老豆，咁用小明嗰張紙寫嘅，即係每人會有張心意卡咁啦。咁另外有個小朋友叫小強啦，小明同小強。咁、那個女主第二女主角不嬲就揾小明個老豆，揾下揾下先發覺原來就係第一女主角嗰個佢個上司。得唔得？咁但係嗰時未相遇，唔知嘅。到醫院相遇，到相遇啦，咁都發覺咁突然咧，到個男人行入去佢先發覺原來佢唔係小明老豆，佢係小強個老豆。咁呢度嘅塑造就係兩個小明、小強，雖然兩個都係長期病患啦，喺同一間病房住嘅好兄弟，為咗利益咧都奸嘅。原來就係小強攞咗小明嗰張卡扮去寫。就要呃個女，因為實情小強就冇要做手術㗎嘛，係小明做㗎嘛，但佢借咗佢呢個機會呢，就等個女主角幫佢搵佢老豆。咁樣嚟做乜呢？跟住好 touching 咁樣攬係攬住咁樣就扮曬老豆好耐冇見你，攬完之後呢一刀吉落老豆度。咁你因為成套嘢都好搭㗎嘛，那個僆仔 又話。細路仔幾多歲㗎？ 係小明一刀插落老豆。 幾多歲嘅細路仔嚟嗰啲細路仔。 六七歲幾 Q 嘅其實，好細個就佢即係六七歲會周圍講周圍走嗰啲，即係不至於嬰兒啊小童咯，係一刀插落去爆啦曬光，個老豆流緊曬血咁啊瞓低咗，跟住仲一輪咁嘅博弈，咁啊個仔仲話我終於同我阿媽報仇，自從你咩非禮咗人哋，我阿媽好慘咁樣，即係仲係呢啲咪搭曬嘢。 咁你意思即係執咗個老豆，個老豆就係俾佢哋屈嗰個。 系啦，冇错 ，exactly 嗰个，咁啊，即系叫做穿埋晒几件事。咁但系自从呢件事之后 ，ending 咧就有啲急剧变化。最后又回顾翻个小说内容啦，因为个第二女主角咪写小说噶嘛，佢俾人哋虽然出咗啫， 即係都出咗街成咗名嗰條，後屘自殺死咗咁大本小説喺度嘛。咁同個小説入邊咧，又話成日標榜就話咩咩踩鋼線啊，黑夜來臨啊，咁佢即係寄予即係年輕人一啲輕生嘅問題啦。即係自殺嘅問題，咁佢呢套戲個目標都係講呢樣嘢，就叫啲日本年青人啊，你點樣唔開心？來自友情又好，來自校園欺凌又好，來自家庭又好，來自你背叛，來自你嘅罪疚感，來自你嘅內疚等等等等等等，你一切嘢都可以贖罪。贖罪嘅來自就係你揾到一個真心嘅朋友，你向佢傾訴，兩個去面對咧，你就唔係獨自一個人踩鋼線，就可以離開呢個黑暗啊！咁即係你當個機遇係咁。咁個小説最後個 ending 咧就話呢本小説原本係獻給 A 子 ，A 子就即係敦子，敦子就即係第一女主角。咁原來就話本小説實際第二女主角你俾第一女主角就叫佢堅強唔好自殺嘅，因為第一女主角成日想自殺嘅，成日上天台咁想跳入。 嗰邊個自殺咗 咧？但係結果就係佢哋兩個就因為呢件事見到個僆仔吉老豆，最後又冇事喎。即係個老豆冇死㗎，而又 friend 咗㗎。 冇死呀、啊。 即係終於明白係冇死到㗎，但係重傷咁啦，嘔晒血咁樣啦。咁跟住後咪隔咗半年又講佢兩個一齊坐咗喺度傾偈，即係冰釋前面咗嘅，即係父子關係。咁我兩個女仔又變咗 friend 咗做姊妹，就真係會笑囉。咁就真係大家互相相告就冇自殺啦。咁而真係自殺就第三個女仔。咁第三個女仔最後穿返佢點解要屈人哋做援交呢，係咪即係屈人哋冇佢呢？原來佢老豆就係喺就係痴漢嚟嘅，真係摸人就判咗監嘅。咁即係有啲咁樣心理影響，最後佢自己又講佢唔知點樣結，諗唔通咁啊跳橋啊死咗嘅。 嗯，明白。 啊，同埋最後係啊，佢老豆嗰單嘢俾人哋知道，就喺個網絡欺凌 send 啲 message 就話你好醜啊，我咁嘅老豆咁樣，咁佢受唔住嗰啲 WhatsApp 咁啊，自己跳橋嘅。 系我知佢个潜台词系乜嘢？呢个其实系一个避孕套广告，即系叫大家咧唔好生仔。 啊，系嘅咩？ 系， 唔系你曲线定直线啊？你真噶？真噶？ 我听完你咁讲话，呢、這个古仔叫大家唔好生仔，生啲咁嘅仔，咁嘅女啊，生个叉烧嗰个啦。记得大袋啊！记得大袋啊 ！OK， 冇嘢啦。哦， 但系同埋佢入边咧，佢开头有段蒙太奇嘅，你当好似个情况似咩23奴隶区咁样咧，即系一扎女仔就喺个 stage 度，喺个 stage 度不停喺度讲紧啲宣言。佢、宣言入边又讲到又话咩呢个世界其实最紧要优生学，所有基因我哋唔需要有父母，只需要揾一个最好嘅基因试管生出嚟，接受一样嘅教育，食一样嘅食物，吸一样嘅空气，长大咗跟住就如果有唔同嘅才能，低嘅就消灭咗佢，咁啊优生学，咁佢因为佢读呢啲咁嘅宣言，就似有啲信念又懒系做到好似好 high 咁样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又唔似想讲生命，其实套戏系想讲轻生，即係喇，咁你問我 叫你唔好生仔，我始終覺得 係啦，有啲似，唉，我都唔即係做咩，但係你又問我以往都係咁啦，你告白都係咁咋嘛，其實即係你鍾意就覺得係呢隻 type 囉，我睇嗰場爆曬嘅，即係爆曬意思呢係真係一個位都冇， 好多數啲書迷嘅香港 係喎、即係 fans 向戲係咁喎，但係唔多場數做㗎，我為咗睇佢呢昨晚特登要走返出去九龍灣睇，喺德福睇，得長啫，唔 夜晚。咁你咁講，我唔係好鍾意呢個故仔。嗱，不如下個禮拜睇呢個七月與安生算啦，大家。OK。 係啦，我又反而我點解要個動力睇呢套？我就覺得睇七月與安生之前，我又想睇日本人拍兩個女仔嘅故事。 我冇嘅。 再睇中國咁先有個味道嘛。咁我變咗我又想睇。 再唔係大家睇呢個同班同學可能好睇啲。 同班同學係 啊， 冇 啫， 冇錯，都係咁。係啊。 好。咁啊冇喂，趕時間。 喂，咁啊冇咯，最後叫有少少密探咯。咁你密探，你問我長嗰陣咯，韓國片節奏係啦。 可唔可以快快啲啊？ 係啦，咁同埋就又係啲即係拍到又形形格格咁啦。咁佢同埋佢又話係真人又唔真事。 OK， 即係意思又係真係有咁嘅角色。咁佢主要描述就嗰、那個即係逆權大狀嗰個啦，即係你嗰個叔唔知乜鬼。咁嗰個係你當佢係因為嗱韓國曾經俾日本佔領㗎嘛，喺嗰個時代。咁韓國人啊，梗係有啲韓國人啊就做日本啲走狗嘅。咁嗰個人就係本身喺韓國係啲警察，你當啲部。處長啦，但係就唔係話即係嗰個分區嘅區長你當係應該係咁，即係都高級嘅，但係就接見你咗之後咧，佢就調翻轉，因為識日文，佢就幫日本日軍做翻譯，翻下譯，發覺佢自己都好啲人脈好犀利，咁啊受咗佢分，咁啊你當咗佢做日本走狗啊，咁啊韓國人又唔錯嘅，咁但係日本人好重用佢，咁佢就涉喺呢個 拉逢中間，佢自己都好唔開心嘅。咁但係佢為咗生活，為咗啲仔女咁，佢就算。咁我描述就嗰邊斯薩列車孔融咧，就係其中一個革命軍，你當有個組織，就不嬲想 孔 流 啊，孔流啊， 係啊係啦係啦，係咪孔融叫咩？ 孔 流啊，孔流。啊！我 sorry 講錯名，咁啊，跟住佢就你當佢其中一個啲革命軍啲人啦，但係都叫高層。咁而革命軍掛 head 就係阿李咩啊，刀魯啊，刀魯啲李咩李敏鋭啊，唔係咩李宗憲咩？ 唔緊要， 七十四要， 唔緊要啦。 系啊系啊，咁就系佢啦，咁啊都有啲型格气咁样。咁啊讲佢最后嗰、那个，因为呢个你呢个人又信佢，即系觉得佢虽然佢做咗日本舅舅，但我深信佢都有外国嘅基因，佢都系因为时势啫。咁啊调翻转，人人觉得呢条友系古惑仔，佢又调翻转想巴结佢，最后又有轮饮酒咁样，最后你当佢好似又叫做感动咗呢个人啦。咁但系呢个人咧最后。都是有出賣啲革命軍嘅，但係中間有啲博弈，有啲叫送將啊，即係總之去到有啲關鍵時刻，佢都發揮到作用嘅，救到少少革命軍人。咁但係最後冚包散嘅，即係都啲革命軍都死曬，又捉曬入監獄。但係最後連孔嗰、那個即係都死埋嘅，判埋監。咁但係最後就原來啲炸彈就收埋咗佢差佬屋企。咁佢最後佢調翻轉佢去炸。就炸咗個你當領事館咁樣，咁就事實呢件事係歷史事件嚟，係啊，即係曾經係有單有啲喺嗰個期間係有個領事館俾人炸咗，而又死咗好多嗰陣時日本高官，咁而佢將呢件事就拍咗套戲咯，咁就歌頌呢個人咁樣，係啦，即係隱辱負重，俾人話係漢奸走狗，最後佢係。即係你當懸崖勒馬，但係佢中間都做咗好多嘢，即係佢都有迫害過啲革命軍嘅，事實有嘅，佢都拍到唔係拍到佢好英雄嘅，咁但係就最後就真係靠佢先叫做任務完成，而炸到日本啲人，即 係有炸咁啦，韓國 V 炸咁 啦，係啦，咁係啦，都似嘅，係啦，咁啊。咁但係特別嘅就佢有個鏡頭好恐怖，佢有個人中咗槍喺隻腳趾度，跟住佢一個鏡頭長鏡頭啊，影住佢揸住自己個腳趾公，扯咗個腳趾公出嚟，啲血叭叭聲咁出，但最大鑊嗰粒腳趾公咧，最後係個警察袋住咗當係標本，最後佢係將粒嗰粒腳趾公咧俾咗嗰個日本，即係佢嗰個日本佢個上司喺個酒宴晚會度就送咗落去擠，即係喺個餐盤度，俾佢見到粒腳趾。咁即係當有個引線，一見到粒腳趾就話呢塊粒腳趾度，跟住再望一望佢再同佢講拜拜，然後撳掣炸彈就爆炸。咁但係嗰粒腳趾喊撚炒啦，核突啦大佬！嗰部戲好啦恐怖，我都覺得恐怖。佢一個鏡頭揸住個腳趾，血淋淋一嘢扯咗自己嘅腳趾出嚟。 佢做得好， 即係拍得好真。 哦，拍得好真嘅。 系啊，近镜嗰只嘅啫，我觉得使唔使玩到咁尽啊？啲镜头 如果拍得好真都唔系易拍噶喎， 佢唔系啊，即系有化妆又成啊，有特技噶，即系又唔系画嘅，即系似真嘅特技化妆咁。但系乌鬼血腥嘅嗰下，咁系嗰个镜头好突啊！我见有啲女嘅时候暗面咁。 咁啊，当然好核突啦。 系啊，不过喂，讲镜头我好快啫，提少女有一个镜头拍得好靓嘅，咁我以镜头角度赞嘅，系个女主角长头发嘅，佢背住条桥后边，佢夜晚嚟嘅，有眼街灯，咁但系现场好大风，佢讲紧佢打紧风，佢啲长头发卷起咧，就好似个女主角。你當佢攞咗四分三嘅鏡頭位啦，但後面就前清後霧，後面眼燈就化開咗，但係啲頭髮卷到好似一個光罩咁樣。咁而佢咁嘅鏡頭底下，佢自己講咗段獨白咧，好 touch 嘅嗰一幕。咁而個鏡頭好靚拍得，即係啲頭髮轉一路喺度吹咧，好似係圍住個光源喺度轉。咁佢有啲食翻佢團團轉嗰種迷失嘅。咁呢一場我覺得好 amazing 嘅，即係我覺得。摆得好靓咯，即系个摄影有料到。 点样整出嚟？ 佢又唔系电脑特技噶，即系你当佢特登就位。 吹风整出嚟。 系啊，但系佢真系吹到啲头发好靓嘅，好旋转咁样嘅，拍到嗰个索好鬼，好明显嘅，因为去到嗰幕系好睇，好吸引人，咁成个头发喺度转，但系佢自己不停讲啲嘢系有意思，又好 touching 嘅，咁又同过佢个即系同个剧情推进好紧要嘅，咁所以好专心睇嗰幕而见到佢喺度转咯。即系我觉得个高手啦，呢啲即系系咯，靓得嚟又有意思。 美术嘅嘢，日本啊、韩国都系 系啊，即系摄影咯，呢个就系高手咯。嗱， 你呢場戲你叫佢喺屋企度剖白都得㗎。點解要衝出嚟喺條橋度又要咁啱大風？點解你大風你可以你嗰個歪梳咪算或者半身囉。啊佢又特登做到個 head and shoulder shot, 係呀冇錯 ,head and shoulder。 唔係囉大佬咁你諗到呢啲咪高手㗎即係呢啲你冇可能喺劇本階段或者個導演階段未拍之前已經諗到。佢一定係落到地個攝影師覺得有料。咁然後先做嘅，即係呢啲就即係所以話成日話拍戲添啊，你唔冇可能一個人做曬嘅，即係你一定係係啊角色專才，大家發揮所長咁啊，就一套作品。 佢哋有機會有畫 storyboard 嘅日本拍戲， 係，但係佢未必諗到咁，係咁係都可能嘅，即係又係，即係預咗咁，佢特登走呢條橋咁咯。你問我都有機嘅，有機嘅係啦。 日本好興咁啊，佢有設計啦，總之唔好理佢啦 冇錯冇錯，係啦，咁呢個係 missing 咯。咁至於密探就係咁啦，咁啊陽光氣好重嘅一套戲咯，即係男人味好重嘅。咁而開槍都有啲浪漫類嘅，即係浪漫型嘅慢動作咁樣。咁其餘就節奏慢咯，普普通通咯。你問我又唔係話好差嘅，合格嘅，係咯咁就係、是、咁。係 啦，好啦，咁啊馬仔等緊啦，咁我哋要，因為我仲有另一套戲講啊，係啊，有套北美上畫啊嗰套係啊。 係喎係喎，嗰套個 一陣講啊 ，OK， 咁啊不如係啦，仲有揾翻馬仔先啦，好冇？ 冇問題，好咁大家記住，希望大家玩你啲名字嗰個活動啦，係啦， 係啦，參加呢個攞飛啊，送飛嘅呢、這個叫抽獎啦， 冇錯，大家一齊見下新海誠本人， 係啊，多謝啊不打的， 係冇咁講冇咁講 ，thank you， 好舉手之勞啫，好 ，thank you 曬，好， 唔該曬， 拜拜，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啦，咁馬仔翻嚟啦，好啦，咁啊啊，咁我哋一陣都樣樣都講少少啦，因為其實好雜嘅，咁個禮拜啲嘢係啦。 嗯。 係啊，咁啊頭先講過，其實另外仲有一套戲我要講埋先嘅，咁就係北美上咗一套咧，其實台灣都同步上咗，但香港戲未聽過幾時做，不過我都應該都會做啊，通常呢啲咁嘅鬼戲都會上。咁啊叫做咩？就叫做VG 啊，即係個 VG board 啦，即係嗰啲咁嘅鬼佬碟先啊。即係有塊板上面有個水滴形咁嘅嘢，中間有個 lens 嘅喎，有塊玻璃咁嘅，跟住其實即係碟先啦，擺喺手上就會喐嘅。咁啊塊板就左手邊係 yes， 右手邊係 no， 跟住下邊 A B C D E 咁樣啦。OK， 大家應該見過啊，之前有幾套咁樣嘅電影嘅，哇睇到厭嘅喎咁樣。咁呢套咧叫 Ouija， 即係 Origin of Evil 啊。咁啊台灣有個譯名啦，香港未有啊嘛，台灣叫做碟先，佢成叫做碟先喎。咁啊唔係叫做咩？咩零版嘅佢哋嗰啲叫做唔知咩零版嘅嘢佢平時叫做，但係佢台灣名直情叫做碟仙，咁就呢個嘅惡靈始源咁樣嘅，係啊，通靈版啊好似叫做，係有啲好似咁叫，係，好啦，咁咩鬼嘢嚟嘅咧咁樣？其實咧，佢呢套戲得意嘅，即係其實哇呢啲睇到厭啦，已經拍過幾次嘅喎呢個題目咁樣，咁佢唔係一開波咧就有鬼嘅。同埋佢係有少少驅魔人咁嘅，佢想拍到有少少，係啦。咁同埋佢有前面一半套戲咧，都係講嗰家人啲人嗰啲嘢先嘅，佢咁樣拍嘅。咁同埋咧，佢因為發生喺六十年代啊，即係初出連登月都未發生嘅，即係六十年代尾咁啦嚇。咁啊一個家庭裏面嘅故事，咁所以佢就係、是、其實係抓埋嚟嘅頭半部。 嗯。 咁反而我就覺得咁嘅處理反而好睇啲。系啦，因为之前有好多出呢啲咧，系一开波就有鬼嘅，就玩足成集鬼故啊。咁佢呢个就唔系，有讲好多佢屋企啲嘢啊，即系嗰啲人情嘅嘢啊。咁佢啲女喺学校有啲问题啊，咁系啦。咁啊，个妈又好似想入 dead 堂嗰个神父啊，啲咁嘅嘢，都好搞嘢。吓，咁啊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咁就原来佢哋系神棍嚟嘅，开始就讲佢哋 系， 即系话咧嗰个妈咧本身系同人哋搞嗰啲通靈嗰啲大會，咁佢初初就梗係冇呢塊板，佢就咁即係嗰啲圍住張台咁拖住手嗰啲呢，咁初初話好勁喎，佢咁樣原來係渣流灘，根本係佢兩個女呢匿埋喺啲嘢度搞啲機關咁樣扮嘅啫，完全係流。 即係神棍啦、啊、啫。 神棍不過呢佢話呢原來佢又冇收錢㗎喎。 係。 佢原來呢話佢咁樣做呢係要嚟令到嗰啲即 安心啊，領導 人。安心咁啦，領導人係啦。咁所以佢話我唔係騙徒啊，咁樣嗰啲咁啊。 即係整場大龍鳳都係個心安落啲㗎嘛。 佢講到咁啦，係咯。咁啊，咁啊，變咗又俾翻少少位置佢哋啦，唔好話佢係神棍咁啦。但其實佢個做嗰啲嘢唔真係神棍，即係完全係機關嚟喎。佢點樣令到嗰啲啲蠟燭會熄，會成有 下面是煤氣爐，就好像咧寒燒咁啊。張台後面是有厚嘅，好犀利啊！我啲設備真係咁好啦。咁後屘當然個大女咧，大女啊，你當中學妹咁啦，細女啊，小學雞啊，都係翻埋同一間嗰啲咁嘅學校嘅，咁個校長係神父嚟嘅 ，OK， 簡單交代背景。咁大女啊大個啦，所以成日射咗出去咧，就嗰啲同屋企玩啦。結果同學就話咧：，喂，我喺屋企人啊買咗個新嘅遊戲翻嚟啦，佢 board game 嚟喎，係咩？咁你平時玩 board game 咪大富翁嘅，呢個 board game 就係呢個叫 VG board。嗱嗰時咧佢講到咧，其實我係唔知實質美國幾時傳入啊。其實話最初係世紀初已經有啊。咁佢話最初好似係法國唔知乜嘢。咁佢哋玩呢個 game 新嘅，咁啊話攞嚟玩啦。咁咦原來係喎，聽聞呢個嘢可以招到靈喎。咁啊結果佢哋玩就唔認真嘅。但佢有一個女仔 friend 咧就好信嘅，就好驚咁樣。咁結果就當然就冇嘢啦。即其實佢哋都係自己。拱嗰個嘢啫嘛，即其實你可以話用嗰塊嘢咧，大家去講嘢套真話咁，你當咁啦。其實大家喺度拱緊嗰塊嘢，唔係真係好鬼嘅最初。係啦，咁最初咁跟住佢個女就話翻俾佢媽聽啦。咁嗰次就俾個 friend 個媽突然間翻嚟就踢爆咗佢哋喺度咩啦，即係佢諗住個媽去出咗去啊，叫佢嚟玩啊，叫佢媽早翻嚟啊，結果係 call 埋個女咗阿媽叫佢接翻個女啊你咁樣咁啊，以為個媽鬧佢啦，點解上車又冇啊？佢話喂頭先啊我喺個 friend 屋企度玩咗呢個 Quizzy Board 喎，呢 Quizzy Board 好得意啊！點咁？喂，我其實我哋可以加呢個元素落我哋嗰啲局度嘅，咁仲咁樣講？咦，個媽咦好喎 ，good idea！ 咁結果咧，個媽就喺出邊咧，真係買咗翻嚟。唔係佢成買㗎，係根本係好似玩具咁嘅咋。佢冇講嗰樣係咩回事嚟㗎？係啊，真係好似走去 Toys R Us 買副棋翻嚟咁嘅咋，好普通嘅。咁翻嚟當然佢媽佢家人唔信有啦，佢包啲嘢都係佢攞嚟即係叫做佢話當自己做心理醫生幫人哋做乜嘢咁嘅啫嘛，即係安慰人嘅啫。咁佢咧就好醒，跟住就黐咗幾粒磁石咧落嗰個板個底度，即係佢其實咧嗰塊咁嘅水滴形嗰塊喺下邊係有幾粒凸出嚟嘅腳嘅，佢黐咗幾粒磁石仔喺度，跟住咧佢就喺個大髀綁嗰啲磁石，咁佢喺度喐只腳，跟住佢嗰塊板咪跟住喐咯，咁喺度試啊，喺度試，咁點知咧喺樓上嗰個細女咧？就賴嘢，因為佢問有冇人喺度啊？咁佢睡喺度做戲嘅啫，佢媽喺度試啊，咁啊照講台詞啊。佢個女喺樓上竟然應佢，聽唔到嘅，樓下聽唔到嘅。佢喺度不斷，佢樓下問，樓上答，咁即係有鬼上身啦，係上佢個女身咯，係咁咯。咁輾轉咧，佢初就以為咦，可能個細女咧係遺傳咗佢家族，原來佢話咧，原來佢個婆婆咧以前都係幫人哋占卜啊嗰啲嘢。話可能咧，其實係隔代遺傳啦。咁佢話佢以前都唔信咁話，但係佢婆婆係話好靈啦咁樣。咁佢話啊，唔通其實係即係個細女係遺傳咗佢哋家族嗰啲，即係嗰啲嘅 通靈嗰啲能力㗎。 係啦，咁所以佢就成日揾個細女同佢哋一齊去做嗰啲通靈會。咁結果咧就真係 work 嘅喎，係啦。咁最得人驚咧，佢係可以令到嗰塊咁嘅通靈板啊，即係嗰個即係 VG board 咧，冇揾隻手撳住個條之後都識喐啊！ 嗯， 系啦，不过我就觉得，咦，系咪应该 call 下 X 教授咧？我怀疑佢咪有念动力啊，似系 OK。咁当然，佢又讲有， 唔系 X 教授冇，好似话 吓 ，X 教 授佢冇喐唔到啲嘢喎，系咪？ 唔系，即系叫佢嚟睇下条女啊。 哦， 系嘛？因为叫 X 教授同我磁力王，喂，嚟睇下我女心唔心喺你度读噶。 啊，正常系嘅。 可能佢有念动力啫，唔系有鬼咯。即系遭数啊嘛，系嘛？初初以為成泰龍啊，以為有鬼，原來白金之星。 或者靈鳥嘅能力啊。 係，或者靈鳥，以為白金之星係鬼啊嘛，初初係嘛？ 嚇 可能係咁咧，可能冇鬼嘅 ，OK 嚇。咁啊 ，OK， 咁啊，當然佢呢度話有鬼啦。咁而佢間屋咧，後屘就話咧係後邊有一個莫大嘅秘密，係咁啊，唔講啦呢度 ，OK 係，因為香港都未做係。咁啊，北美嘅朋友已經上畫啦。咁啊，到底佢間屋有咩嘢咁特別咧？普通屋一間啫。咁啊，初初又話唔夠錢，唔知咩啦，唔知佢乜嘢，就話交生啲嘢俾人收翻。結果咧有啲鬼嘅出手咧，就幫佢，就話俾細路女聽咧，其實個 basement 收埋咗有啲錢，咁竟然佢又俾佢掹開咗有啲嘢咧，就揾到一啲錢，咁啊解決咗個危機，咁啊咦咁啲鬼咪好好咯，原來唔係，後屘係另有陰謀嘅，咁都係乜嘢就唔講啦 ，OK， 咁所以呢套戲咧其實佢反而咧係有啲佈局嘅，又唔係一般諗話我鬼啊上咗身啊咁簡單嘅，係咁啊有啲 drama 嘢玩下，係， 唔係齋下嗰只。 又唔係齋嚇嘅，佢嚇啊睇曬後半部多啲，前面好多 drama 嘅。咁 咁所以我又覺得呢個唔咁同啊，同之前拍過嗰幾套即係講 VGBot 呢套就好睇啲，我覺得。咁北美朋友咧係可以睇下嘅，係啦。咁 VGBot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是好似話有個法國佬去發明嘅，佢話其實好似1893年已經有㗎啦，話即係有個叫做唔知咩 Charlie Tanner 咁嘅，即係咁嘅人啊，咁去發明嘅。咁可能佢哋法文嘅原因就唔知乜改咗個咩 VGBot， 咁其實佢呢個字都唔知點讀嘅，不過啲鬼一般會讀 VGBot，VG 咁，一般係咁讀，有人用讀法嘅，有時都唔係英文，都唔知佢係咩文嚟嘅 ，even 喺度作嘅啫，我懷疑係冇呢個字，咁啊懶神秘咁啊，聽落係嘛？你知啲鬼中意啊，係啦，定係中文嚟嘅咧？其實呢個字啊，唔知啊，係唔知你知啲鬼啊，就是、改埋啲怪名，即係想賣嗰樣嘢啫嚇，聽落有啲東方感覺啊，咁咪勁啲啊！系咁啊，所以就唔系origin 就唔系美國嘢嚟嘅，系啦，不過就唔知啊，依家系咪好似都仲有得賣嘅咧？呢個咩喺玩具鋪？ 唔知喎、啊， 我 有冇 真係見過 冇留意喎、啊？ 玩具鋪係有得賣嘅， 嗯， 即係例如尖沙咀咁啊，咁有啲玩具鋪賣嗰啲鬼佬嗰啲咁嘅 board game， 我真係見過有啲好似 board 嘅，系啊。OK， 咁啊嗱，唔講曬啦。OK， 北美朋友入場睇下啦，好嘛？ 係。 咁啊，到時如果香港有機會做先，再長講好冇？有冇啲補充或者想問下？ 冇，都係似佢有個傳說咁樣先咁樣玩當鬼啊！如果唔係，都係玩具嘅當係。 有個傳說係咩意思？ 唔係，即係佢傳咁樣話咩嘢？如果唔係，佢都係當玩具咁玩嘅啊！個 VG Board。 其實一般的情況呢，我直情覺得呢是一種大家問大家秘密啊，或者心理的一種遊戲。咁你 又用 一個咁嘅方式呢去俾返個答案出嚟。其實呢是應該是有人擁嘅。OK？ 即其實個正常玩法其實是咁嘅。 係，咁變咗發揮咗話有咩嘅。 當然佢另有解釋呢，就話如果冇人特別去俾個 answer 出嚟，咁就點解會喐呢？咁喺呢個神探伽利略嘅第二集呢講過嘅，咁佢嗰個就用咗個靈擺咁樣去解釋，但係其實一樣嘅個原理，即係佢都話係人嘅呢個潛意識呢，咁你會啲無意識嘅震動嘅話，或者啲細緻，咁其實佢就會慢慢呢會推向咗你心目中嗰個答案，即係佢就有咁嘅解釋嘅，一般都會啊！我又唔記得嗰個叫乜鬼喎，佢有個學名喎，係 唔緊要啊，係川柳春奈嗰集啊， 係啊，好似係啊，叫唔知乜鬼嘅共振，我都唔記得咗。 嚇！嗰個食包嗰條友唔知點樣死咗， 係佢 唔係即係整包嗰條友死咗，跟住 其實佢 係啊，知道條屍喺邊啊嘛。 知道嘅，嗰個女自己係知道個答案，知道嗰條屍邊，所以其實唔係嗰個靈擺話俾佢聽嘅，佢只不過將佢通過嗰個靈擺將嗰樣嘢講翻出嚟啫，其實就係咁啊。 嗯。 咁你一般情況咧，其實呢套戲入邊咧，亦都有一幕啊。佢就話呢個神父啊專登去試嗰個靚妹。佢不如你試下同佢死咗嗰個老婆通靈啦。咁結果佢又好似幫佢通到靈，同埋佢答到佢個 middle name 係乜嘢呀咁。咁但係其實咩回事呢？後面個神父就同佢媽講，佢話我頭先呢一路諗住嘅唔係佢老婆，係佢自己阿媽，係死咗阿媽。所以呢嗰個靚妹呢答出嚟嘅所有嘢人名同埋所有嘅嘢係佢阿媽嘅嘢。咁點解咧？佢頭先係夾硬諗住呢樣嘢咧？其實佢唔係通靈，佢 read 緊佢個 mind。 嗯。 喂，仲唔係超能力？ 係。 根本就唔係，根本就冇鬼。根本其實係佢 read 緊你個 mind， 所以俾到答案你。 嗯。 咁不過咧，佢呢個能力點嚟？佢就當然話佢裏邊有隻鬼啦。咁所以其實佢呢度咧，某程度上咧，佢又有啲解釋嘅對啲嘢。 嗯。 即係佢某程度 read 緊你，而唔係真係同你揾到隻鬼上嚟聽。不過佢就講佢個能力例子，一隻惡鬼啫。即係佢就咁樣講，就唔係你個親人真係上咗嚟，佢就咁樣講。咁但係最後咧係靠佢哋嗰個死咗嘅爸爸嗰兩細女去救佢哋嘅，最後係咁嘅。咁至於長情唔講啊呢度，係啦，即係中後屘又有啲愛啊咁嘅原因，所以可以。但係佢哋唔係冇事喎，你唔好以為最尾咁冇事啊，梗係一家平安啊嘛，並不是咁簡單。就唔講啦，唔講啦，因為呢個始終未上，係啊，咁我唔知香港有冇機會上啦。我香港有機會上嘅機會係有嘅，因為呢種鬼戲通常香港都會買下翻嚟做，但係幾時先會做咧？我唔知啊，因為呢個好明顯係一個 Halloween 檔期嘅嘢啦，就算北美都， 咁香港如果唔喺 Halloween 上咧，就我唔知佢幾時做。不過你都知而家啦，新年都係做鬼戲嘅。 係咩時候都得。 冇乜避忌，所以我覺得過多個月香港會做有機會。咁大家等等啦。咁如果大家對呢個 VGBox 有興趣嘅，我就我都唔建議大家亂咁玩。老實講。咁至於高迪安有回覆過咧，就話佢哋試過玩咧，係真係試過塊板自己會喐。咁我唔知係乜嘢。咁大家。我唔建議打亂咁玩啊，最少啊，一真係賴嘢嘅有可能。我唔係覺得冇嘅呢啲啊，有可能賴嘢。OK， 咁大家啊，自己諗下，唔好真係當一個 game 咁簡單咯。其實，即有冇鬼賴嘢係好引人疑啊，好睇情況嘅，我覺得啊。 我唔知一啲啲人咯，有啲人點整都唔賴嘢，有啲人一定係賴嘢。 啱咪你班 friend 喺度拱，你咪好彩咯。你真係有鬼你領嘢， 嚇 唔好亂玩啊！真係。同埋你知中國人就好簡單，唔使買嗰塊，一塊要都要錢嘅，揾份報紙同 揾張紙啊，揾張紙。 咪揾只粉份報紙啊，通常如果乜都想搞，因為報紙都有幾多字嘅。咁揾只自由碟畫個箭嘴咁咪嚟得嘅，但係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嘅，講真。你唔知請嗰啲咩嚟。OK， 好，咁啊唔讲啊，诶，搵唔翻个资料嘅我突然间，本来想搵详细啲同大家讲，有佢先，咁总之有科学解释就系话有嗰啲唔知乜嘢共振啦，诶，唔知咩共振，搵唔翻 ，OK， 好，好啦，咁啊当讲咗，有冇嘢想问？冇啦， 就系冇啊，系咁多啊，系。 好啦，咁啊有另一套就系上个礼拜同大家提过嘅呢个时空剧啊，就系呢个嘅 Traveler 嘅 S 嘅。咁 加拿大旗 啦，唔知系咪咧？可能系。咁佢就有几个唔同译名嘅，有啲人就咁好鬼直接译佢做乜鬼嘢话？咩旅行者啊，即系 traveler 啫嘛。 系。 系反正叫旅行者，咁系咁行嘅个名咁，系啊。咁啊，另外啲译法个叫咩咧？ 乜夺魂者啊？ 系咪啊？ 系啊，但系夺魂者变咗我谂翻起机战嗰个。 吓？点解咧？ 唔係我有部機喎，我部機好似奪魂者喎，有部用拳擊嗰部，即係古鐵咯，縮定好似叫奪魂者喎部嘢。 我咁樣 係打條友，好似係啊，我唔記得清楚，好似係，不過諗起我嘅會。 但係佢係咪叫全魂者啊？呢度奪魂者咩？佢叫做即係我講啲 唔知喎，我都唔知喎。 個劇個譯名啊， 哈哈， 因為我唔係好識睇簡體字嘅。 嗯， 你都知啲係大陸貼出嚟嘅 ，OK。 係。 係咩魂者喎、啊？真係。 唔知道要撳翻去改翻先，我又唔喺呢度睇唔到喎。如果唔係要撳翻我轉翻。 哦，咁樣好唔緊要啦。咁有幾個嚇，因為我機好慢啊，唔好意思，想拉翻去啲位都嚇咩字嚟嘅嗰個真係啊，全字嚟嘅咧係咪咧？ 唔知喎、 啊，我真係唔知個咩字，一陣同大家講，唔知全雲者定咩雲者啊？ 嚇， 一陣 check check。好咁啊， 讲翻套嘢啦， 讲套嘢啦，咁嚟睇马仔 啊。咁佢都系一开始嘥多时间篇幅去讲，即系每个人好似有个佢个荧幕度显示个数字，好似就系倒数咁嘅。 唔系，即系佢写到明系就死嘅呢、這个人，倒数死亡嘅。 系啊，跟住佢又我有可能做紧啲，即系可能弹，即系有个弹拳啊，有个又冇俾人襲擊啊，咁樣你好似覺得好危急咁啦，有個吸毒啊咁啦，準備。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啊，跟住有一個就我媽就反而冇嘢喎，係佢個老，哦係，佢應該係老公啊，前夫定咩咁。 係啊，打佢啊。 翻嚟咁樣啊，冚佢幾嘢咁啊。 嗱，我查到啦，嗰個簡單就係全字嚟噶，全文。 全字啊，應該。 真 係 全文啫。 吓、 啊，点解咁？ 咁但系系啦，咁佢转头个数字去到零嗰阵时候，佢就突然间即系唔系影住死喎，佢突然间系咁，即系佢个个瞓喺地下就好似好辛苦咁啊，揿咗头。 好头痛嘅。 吓吓，跟住过咗个数字之后又变翻正数咁又去啦，跟住佢又好似变咗，即系个系有少少怪咁企翻起身咯，个都。 唔止喎、啊，就变咗咧，本来口吃同埋好似低能嘅嗰个女咧，就变咗正常，仲要好好打。 系咁样袭击佢啲人，俾佢打走晒。 基本上佢哋好似全部都好好打嘅， 大部分啦、啊。嗰、那个阿妈又突然间佢老公嗰个打佢咁，佢又好凶狠咁，跟住佢老公又唔敢喐佢咁啊。跟但系佢嬲尾转头最尾都系同佢打过，又系好打得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打得噶系啊。 系啊， 即系好似佢哋战斗力系基本嘅已经。 係咯，唔知一個都唔好打。即係但係最奇怪佢之後啲反應個唔同喎。 唔係嗱，咁就解釋一下先。其實咩可能大家唔知佢講緊咩？其實咧，佢心敲咧係一種好似精神時間旅行咁嘅嘢，但係咧佢唔係入翻自己身體，佢入咗一個人哋嘅身體。咦？咁啊，即係你的名字。 嚇嚇，不過唔冇話交換啦，佢就上咗去啦，你當上身咁。 係啦，佢直情 hack 咗入另一個人個腦度，但係呢個人咧，其實本來應該嗰個時間就死亡嘅。咁佢就因為佢提早咗可能幾分鐘定咩上咗去身咧，就令到佢冇死到。即係冇好似歷史原本發生咁死咗，咁就冇死到，咁但係佢原本呢個人應該死㗎，咁就冇死到，咁就俾佢 hack 咗咁啊，咁啊咁咯，咁樣諗啦，即係好似上咗身咁咯，咁但係佢唔係鬼嚟嘅，佢話佢係未來人，用一種好高嘅科技 hack 入咗而家嘅人嘅腦入邊。嗱，咁啊最尾原想咧，佢有講過咧，話原來喺未來世界咧，佢話啲人幾乎死曬，佢而家翻翻嚟，而家咧係想去改變嗰、那個即係人類滅亡呢件事。咁但係佢冇講到好詳細係乜嘢。咁同埋佢好似有講過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呢啲咁嘅傳聞者嚟咗㗎。係，即係唔係得佢嗰五個戰隊嘅，即係佢哋五個啊嘛，好似戰隊咁嘅係嘛，三男兩女。Power Ring。 同埋兩係啊，咁佢開頭本身就係一個就個表達能力口吃嗰條女啦。咁但係好奇怪，咁佢又即係佢。打走嗰班即係襲擊佢啲人啫，佢翻咗屋企又要唔著衫瞓啦，跟住到第日嚟揾佢咧，有個男人即係佢啲朋友咩啊，社工係啊，即係幫佢嘅，跟住嚟揾佢，跟住佢又唔著衫，走出去見佢，跟住話你著翻衫啊，跟住佢就揾條裙個頭笠咁，入邊又唔打底嘅，我哋出去啦，跟住話使唔使著翻啲巴啊啲底褲咁 即係好似唔知著衫係咩嘢咁㗎。 吓、啊，即系好奇怪嘅。咁另外，一个就打拳嗰个咧，即系佢就冇乜特别嘅。呢、這个就系变咗话，即系原本佢就同个阿妈啲关 系 好差，话唔会即 系 话 嗰个系嘛？吓吓，有 钱嘅系啊。咁啊，佢同佢阿妈好似即系原本又冇咁好礼貌，跟住同佢突然间即系话多谢佢阿妈咁样，唔该晒咁咧。跟住佢阿妈觉得好奇怪，咁呢个就冇乜特别嘅。 呢、這个冇乜特别 系吓。咁、啊、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吸毒嗰个学生个又特别啲咧，就系、是。佢明明係即係佢同房嗰條友吸得到咧，跟住佢諗住即係原本吸啊，佢冇吸到啊，即係叫冇打針佢冇死冇事啊，跟但係佢唔攤翻去救佢啊，有得個同房死喎。 即係佢同房其實同佢一齊拍嘢嘅，咁拍針嘅，咁、那個同房拍瓜咗，咁其實佢又冇理佢自己離開咗嗰度啊，咁所以後面就俾差佬查。 係啦， 係啊， 咁即係呢個就比較怪啲，咁但係另外一個女人有個 B 嗰個咧、 啊，即 係佢老公啊， 黑妹阿媽。 系啊，就打佢咁啦，跟住但系佢又冇唔理嗰个细路喎，佢又上网查点样出照顾个细路喎。 B B 啊，成 B B 仔嚟嘅咯。 系啊， 佢又唔知咩会识照顾身边啲人喎，即系个好似唔同咁啊，你觉得好似？ 系啊，跟住佢又你话佢之后又打电话搵边个？搵佢阿妈定老豆啊？ 搵个老豆，搵个老豆翻嚟凑翻个 B 咯。 系咯，咪凑翻个 B， 即系佢又无端会咁样喎，即系佢唔会劈咗喺度自己走咗嚟算喎。 系啦，咁明明头先吸毒嗰个唔理个 friend， 佢呢度就点样识关顾翻嗰个？因为其实嗰个唔系佢个仔嚟嘅，只系佢上身啫嘛。我理鬼得佢原本嗰个人个仔啫，系咪先？ 系咯。 佢呢个又好有责任感喎，咁样即系佢好似个个都唔同咁嘅。咁同埋你话嗰个本来系低能妹嗰个咧，佢好似有问题噶，佢唔知咪 hack 错人定唔知做咩噶？好似佢咪原本唔系应该上呢个人身定乜嘢啊？佢唔会好怪嘅，所以话佢话佢总有问题嘅，佢话系啊。 系啦，即系最啲系唔同一个啲反应，好奇怪啦。 系啦，咦，咁就讲嚟讲得四个话五个嘅咁。 系，咁佢之前本身佢即整咗之后咧，佢有一个警察咁，佢就 FBI 嘅探员嚟嘅 咯。系啊，咁佢系佢哋嗰度又系佢，因为好似话收到啲信息响啲电脑嗰个啲信号系边嚟噶？ 哦，嗰、那个咩 Deep Web 啊嘛，佢话 Deep Web 咁成日收到嗰啲人喺度咁通讯，咁佢又唔知乜又犀利喎，佢好似解到部分一啲一 系，佢哋解到啲嘢，知道有咩问题，跟住佢哋又去查啊嘛。 嗯，系啦，系啦。 咁啊，变咗佢哋呢，即系呢一集第一集最尾就系嗰个探员就知道佢哋喺边度，咁就揾到佢哋。 系啦，去到嗰间一间大屋嗰度，一间荒废咗嘅大屋，呢个咁讲。 系啦，跟住但系去到同佢哋讲啲嘢，跟住佢哋又解释少俾佢听，但系最尾佢哋睇表竟然。 系啦，咁佢解釋佢就話乜嘢咧？就話你今晚咧，其實就應該跌落嗰個 lift 槽就死咗噶啦。咁而家佢就好似改變咗件事，佢而家就冇跌咗個 lift 槽啊。 冇使用。咁佢話咧喺呢個時間本來應該死咗，咁佢一佢就突然間佢就好頭痛咁，咁就喺佢原本應該死亡嘅時間咧，即係佢冇跌到 lift 槽啊，佢同佢哋傾緊偈啊嘛。咁但係佢原本應該都係嗰個時間頭先應該跌咗喺度死，佢冇跌到。咁見到佢而家就係夠鬆啦。咁一夠鬆咧，佢就好頭痛，要咧就復聲，佢又突然變翻冇嘢，就原來啲又俾咗另一個上身。咁仲要咧呢個原來佢呢 team 人視為隊長出現， 似係 leader 機會大啦。 係啦，咁佢話我哋要執行我哋行動啦，我哋齊人啦。咁佢冇講，跟住 係啦。咁冇講咩咁，今集完咁佢哋係戰隊組成啊。 係啦，即係琴日去揾呢個變身器同埋揾嗰幾個機械嗰啲恐龍啊，恐龍戰隊啊。 係呢度博翻落去我圖啊，佢仔去揾度炸去攞啲牌出嚟啊，變身啊要。 跟住嗰個電影版係咪應該？係 啊， 係咪跟住遇到呢、這個？ 又係係咯，一樣又係兩條女三條仔咁啊。 有冇魔女同玫瑰啊呢度？ 嚇唔似呢個。 咁啊唔 OK， 咁我睇下覺得起碼咧呢個古仔咧，雖然都係玩時間旅行，但係起碼咧佢條橋係比較唔同啲先最少。 係。 係啦，佢攞咗啲比較新呢個概念，即係最少係精神時間旅行啦。咁同埋精神時間旅行得嚟，佢又唔係喺自己去翻自己個身嘛，去咗人哋度啊嘛。咁啊，當然其實你話呢個好新咩？咁啊，你的名字都係講呢啲嘅啫。不過嗰個就交換，呢個就冇交換啦。你當佢就直人踢咗入人哋度咁咯，係啦。 咁但係條橋就 OK， 但係佢套嘢拍出嚟嘅表達我就 好怪嘅， 怪同係唔係咁覺得，即係唔係話太好喎咁我想象。 有啲有奇怪嘅，你會諗呢班人好人定壞人嚟㗎到底？ 唔係，因為佢開頭冇講嗰時，我班友我以為佢呢班友點解咁嘅做啲行為？ 係啦，好奇怪啲行為啊！不過咧，既然佢講話原來有好多人都嚟咗咧，係咪其實有敵對嘅人嘅咧？佢就冇解釋嘅暫時。咁相信都係要打啦，同另外啲人我估啊， 係同埋竟嚟嗰個係咪啲男女調轉咗嘅？ 啊，冇錯啦，係真係你的名字啊！其實嗰個上嗰個即係本來低能嗰個女生，其實咪男人嚟嘅咧？ 係咯，出街唔著衫，但係都唔會啊！男人都會著衫，我覺得奇怪都會咁。 唔知啊，係咯，咁佢又咁好抽，係咪其實係男人嚟嘅咯？ 係咯。 咁佢可以喎，佢 hack 個人啫嘛，佢唔需要佢。 係個隊長可能女人嚟，唔出奇。 調翻轉啊！ 係咯， 男嗰係女，女嗰係男啊。 係咯，調轉咗嚟 jam 咁啊 ，jam 錯條線咁啊。 今朝起身要自己揸翻兩嘢先啊。 係 啊。根據你的名字。係啊。OK， 好，咁啊未知好多謎題，係啦。咁啊，好唔好睇？睇下無妨，但係即係你話咪拍得好吸引咩？咁跟佢嗰個表達方法比較怪，因為咧睇完成集咧，其實都唔好知佢做乜㗎。 其實係最尾嗰段去解釋嗰度先知道緊佢究竟做乜咯。如果你開頭睇緊呢班友去做咩，係睇咗成半套有多，唔知佢做乜 咯。咪睇到尾都唔知道，睇到尾佢自己講出嚟啫。 係啊，佢自己講咯，係啊，我就係佢由頭，佢因為佢好多篇幅係講每條。即係每條友啦，即係佢原本嗰周圍，即係啲人嗰啲關係同埋啲事件啊。 冇錯啦，冇錯，交代好多嗰個角色嘅身邊啲嘢，佢講好多。 係啦，即係佢幾嘅咯，每個輪住咁不斷講，咁佢成集就已經講曬呢啲，又冇講到其他，其實入唔到肉嘅本身第一集。 唔係話拍得差啊，佢講好多人物嘅嘢啊，但係佢反而冇交代到個主線搞緊乜啊。 係啦，即係佢本身冇入到佢個題，即係呢套嘢個主線嘅做乜係未到嘅。 佢唔記得咗交代呢樣嘢喎。 系咯，佢真系交代佢啲关系嘅啲人， 系啊，净系挂住交代啲角色，咁啊交代咗成集，咁好唔好睇？我谂睇多几集先判断啦，系啦。咁我 系啊，呢啲要储，我感觉上系呢啲觉得值唔值得睇，要等佢做多几集，储下咁睇咗佢究竟做乜先咯。 不过首先就个题材咧，系新啲嘅呢个题材， 系 好啊，就咁玩时间旅行的确， 嗯， 系啦，咁啊值得睇下啦，因为呢个概念咧。我都唔係馬仔講過啦，我哋都讀過個類似嘅啦，即係話鬼上身其實唔係鬼啊嘛，其實俾人 hack 咗嘛， 係 個人俾人 hack 咗啊，用好高科技，其實唔係鬼上身啊，我哋自己都諗過啲咁嘅古仔啦。咁不過，咁啲古仔係你都係你諗到人都諗到嘅，咁呢個概念本身係起碼係喺 咪有又可以咁樣諗啦， 係啊，即係呢種故事你到今時今日諗到都唔係好奇 ，OK？ 不過就拍出嚟咧，的確暫時又唔好多嘅，係， 嗯， 就係咁啦，咁啊。吓、啊，又一套啦 ，OK， 时间旅行嘅故事，不过呢个玩法就怪啲，系就玩精神，仲要系上人身咁嘅形式，系， 嗯， 高科技去 hack 人个脑咁样，系，咁啊好啦，咁啊有兴趣啊，搵嚟睇下啦 ，Traveler， 系啦，传闻者啊，或者呢个嘅呢个咩，想话咩话，旅行者啊，有啲译做， 系啊，旅行者， 系传闻嘢。 传闻者会啱啲啦，即系起码都啱翻少个戏嗰、那个。 嗯。 我试下咁要旅行者嗰个差少少啦，但系如果叫时间旅行者咁，会仲啱啲啊？旅行者以为旅游节目大咯。O、okay, K， 好咁啊，好就睇啊，传闻者。O、okay、K， 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有冇其他嘅嘢咧？咁就系、是可能咪会唔会入剧咧？嗰几个。 嗯， 好啦，咁日本会唔会又有时空剧咧？系有嘅，一个叫时间巡逻 O L 咩嚟？ 系咩 O L 咧？ 咪最得 O L 咯，即系真系 office lady 咯，即系真系系咯，即系真系着住啲，即系佢系嗰啲日式嗰啲啊，好似着到好似嗰啲树木二货咁嗰啲咁嘅。 嗯，行政装都算啦。 啊，佢唔系公司制服嚟嗰啲。 系。 唔系，你如果你讲行政装系自己噶嘛？ 嗯， 即系佢嗰件好似啲百货公司嗰啲咧，嗰啲 制服嗰啲系 啊，即系树木二科嗰啲咯， 系， 即系有件制服着嗰啲 O L 咯。咁佢哋话佢哋咩时间巡逻？时间巡逻咪就系时间警察咯。咦，咁正喎，咁样，诶，唔好咁快掟住。虽然咧主演嘅其中一个系户田惠梨香，咦，咁唔好睇咩？啊啊，因为咧呢套又系舞台剧嚟嘅，又系影住个舞台嘅算数噶啦。成场戏三个女坐喺度讲嘢 ，that's it。 系就系、是。就是走住个城本嚟做， 大镬个城市论坛嘅， 嗯， 系咁坐喺度噏，咁佢噏咩咧？咦，咁你讲下啲时间旅行嘢咯，我 sorry， 唔系，系嗰几个 O L 冇嘢做喺度吹水啫，咁啊讲咩？ 都闷喎会， 即系就讲紧一啲 O L 平时倾嘅嘢，就系、是，诶、哎，你有冇试过诶从、心底里边去中意过一个人咁？有一个问啊胡言伟香，咁胡言伟香话，哦，我梗系试过啦，咁。因为佢话：，你唔明我讲乜？我讲系从心底吓，咩叫从心底咁？咁佢又系咩？系喺呢个话题系咁讲，即系讲紧第三个咧，又唔知又问佢食有冇食过一啲唔知叫年糕咁，我唔记得嗰只叫乜嘢，一只咁嘅糕点嚟嘅。即系阿胡田伟香话我冇听过咁，因为佢话佢原来系平成之后出世嘅，唔系因为佢唔系现代嚟噶，佢讲我哋， 嗯， 即系佢好远嘅未来嚟嘅，廿五世纪嚟嘅。咁但系最奇怪咧，佢哋又唔系嚟自同一个年代嘅。咁 即系都系储翻嚟咁走入去嗰啲。 系啊，佢话嗰个即系丑咗呢个啦 ，OK。佢就话佢系唔知五几年嘅人嚟嘅。咁胡田惠香就好似九十年代后嘅人嚟嘅。咁但系嗰个另外再第三个就系未来人嚟嘅。 嗯。 但系佢后屘先讲嘅啫，初初你唔知嘅，所以你觉得佢讲点解佢咁奇怪？佢话咩出世咁迟啊？咁原来直情唔系大家唔系同年嘅，即系佢唔系同年代嘅，定系系啊？ 系唔同年代人啊？ 系嚟自唔同年代嘅人嚟嘅，系啊。咁佢呢係吹水嘅啫，後尾咁樣噏返嘅啫。佢同佢最尾先解釋其實佢哋係咩嚟。佢前面就做咗成集，就係三個 OL 喺度茶水間喺度吹水咁。咁但係好奇怪地呢，佢又唔係坐喺個 office 咁樣嘅地方，坐喺好似荒山野嶺咁嘅地方，但佢係佈景嚟嘅啫，直情係一個舞台劇佈景嚟嘅。佢後尾就話呢，原來呢度係唔知幾多億年前嘅日本嚟嘅。原來佢哋一係時光機嚟咗個古代，係連人類都未出現嘅時代嚟。咁佢咁吹嘅就係最尾咁吹嘅就咁完場嘅其實一個可能好短嘅劇。咁佢哋就話呢個都叫處境喜劇，但我覺得怪到咁都仲可以叫處境喜劇。 唔知喎。 咁咁都叫處境喜劇。 街拖咁樣喎。 唔係呀，即係佢呢個咁怪嘅 topic 點可以叫處境喜劇呢？ 係有咩處境 呢？即係你處境係咪應該係講緊啲日常嘅啲嘢多啲呀？ 係即係本身有實際環境嗰啲處境喎。 如果你怪到咁嘅 topic,咁蒙面超人都係處境喜劇啦。吓、啊、你而家個咩 XA 都係處境喜劇喎，如果咁樣。 係。 咁咁超人都係處境喜劇㗎喇。都搞咗呢個啲都算係處境喜劇咩？咁佢就話胡田惠香第一次演呢啲處境喜劇，咁佢咁講喎。咁、anyway, 我繼續會叫佢做舞台劇電視嘅。OK。咁但係就你可以話悶到飛起嘅嘢，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下。咁但係佢題材上呢的確係同時間旅行係有關係嘅。咁我繼續 fulfill 上個禮拜講開嘅嘢啦 ,ok? 咁馬仔有冇新嘅見解呀，點解呢排咁多啲時空劇冇，有冇新嘅見解， 冇問我真係唔知喎真係。 緊要係啦，咁香港我哋上個禮拜就話可能因為閃電傳真機呀、啊、或者呢個放學 ICU 完咗之後呢，佢哋就轉移咗去啲劇度做時間旅行啦。 咁咩 以前就喺啲兒童劇度做多啲嘅。即係你會見到兒童劇度發生㗎嘛，嗰啲好 cheap 嗰啲時間旅行呢。 系成日都有啊！ 咁梗系去咗第二个时代嗰啲啊，因为嗰啲唔做嗰个容剧就转咗去夜晚做啫嘛。anyway， 好嘅，咁啊讲埋呢套。好嘅，咁啊另外仲好多一套咧，日剧就做咗两集《织田未来》。咁呢套好搞笑，我反而觉得呢套好笑。 個叫出租救世主。咁其實佢個所謂救世主就係即係 hero。即係佢咁叫救世主，但其實係 hero。即係你想唔想租咗個 hero 呢咁樣。咁佢又唔係超級英雄嚟嘅，佢即係意思呢搵條友嚟救你。但佢哋間公司呢就係出租呢啲咁樣。咁就佢話英文你咪真係提集咗啲英雄佬全部都廢柴嚟嘅。睇笑嘅到嘅，咁有一個又咩爭人好多錢啊，咩爭人咩成百萬美金啊，咁就俾人呃曬啲錢啊，咁佢又唔敢同我老婆講真相，因為一個咁嘅揾工都揾唔到，佢成日扮翻工，但其實冇一份工嗰啲咁嘅男人啦，咁就佢終於揾到呢份工，講到咁蠢都見啦咁，咁就原來奇怪，呢份工原來係請呢個叫出租救世主咁做乜嘢嘅咧咁，咁原來就係咁啦，就係、是、去幫人嘅咁樣，係啦，咁但係佢話個報酬好高喎。佢成日唔知揾到啲人幫個要人幫人咧，都好有錢嘅，即係講緊係下下唔知幾多，即係幾百萬 yen 咁 嘅 喎。嗯，係啊，咁所以佢話可以揾到好多錢，同埋你好快會填到嗰啲數咁樣嘅。咁所以佢係焗住要做啦，係咪？如果唔係都冇辦法啦。咁至於咁佢死啦，呢條友咁廢，點樣會揾？原來佢成日揾個打頭陣去做賴嘢嗰個。咁原來佢有個金毛強咧，就好好打嘅。呢條友咧好自戀嘅，成日一路打一路自拍嘅。好低能嘅嗰班人，咁跟住就有一個咧，就係嗰啲科技嘅，即係佢成日喺度整啲科技啊，幫我哋追蹤啊咁嘅，咁一定有咁嘅人嘅，即係嗰啲技術員嘅。咁其實冇嘅，疏得呢啲嘅啫。咁第一集咧就講我哋救咗志田未來翻嚟啦。咁志田未來就仲怪，佢就話佢原來咧係本來係有錢嘅，即係話佢屋企人其實好有錢，佢老豆同阿哥定啲咩 I T 企業嗰啲咁嘅定。超級富豪啊！咁但佢話佢自己咧一啲才能都冇，佢話佢唔想再樣樣要好依賴人，就只離家出走啊！竟然咁，所以第一集就話佢俾人綁架，即係因為佢係有錢女嚟噶嘛，其實 俾人標心， 係啦，俾人標心啦。咁所以都以為係咪佢自己揾人標自己嘅？我睇嗰陣，因為原來唔係喎，係真係有壞人嘅。咁總之剪咗之後，後屘就解決咗佢件事之後咧，佢就話可唔可以俾佢加入埋佢哋？咁就原來咧，佢有個咩才能咧？就發現原來佢喺危急嗰陣咧，佢就會突然間識 rap 嘅。即係唱 rap 啊，咁但係如果佢係講嘢咁嘅啫，佢啲 rap， 咁同埋咧我唔係好覺得佢係 rap 嘅，即係如果你聽佢咁日文，但係佢話佢係 rap 啦 ，OK， 咁佢係用 rap 咁樣咧去講服啲人嘅，即係你當佢有少少談判專家咁樣可以，但佢平時唔得嘅，平時佢講嘢都唔敢講嘢喎，好窒嘅，咁但係佢一退到嗰啲危急情況就好似係另一個人格咁樣嘅，咁同佢講佢嘅才能就係咁。咁所以後尾就加埋志田未來，咁跟住就有第二啲案件發生，咁啊有興趣啊睇下呢一套啦，出租救世主，佢成個日文都叫 rental 救世主咁嘅啫，直譯嘅呢個名 ，OK， 咁大家揾嚟睇啦，嚇笑啊，都唔係喎，咁佢係真係笑喎，因為啲人咧話佢好醜樣啊，話志田未來呢套入面成日喊，唔係佢係嘅，佢係專登中間要專登扮到自己好醜樣嘅。 特登嘟起个嘴咁整到个面贴晒啊嘛， 整到自己好似只马骝咁嘅样， 系 一个喊样系咁嗰啲咧，整 咪揽埋住嗰啲嘛， 揽埋住，咁佢梗系专登噶啦，咁又唔系未过以前喊唔系咁嘅样嘅，咁佢呢套戏就专登丑化佢嘅，吓佢哋平时叫佢做地藏嘅，点解咧？因为佢成日匿埋一角咧，就自己沉同自己讲嘢嘅，即系嗰啲有问题嗰啲人嚟噶，就系。咁成日俾嗰啲學妹笑佢嘅，佢喺街度咧成日撞翻嗰啲着校服啊，仲系嗰啲佢啲大人嚟嘅，嗰廿幾歐嘅，就見到仲哎呀地藏啊地藏，有啲人圍住喺度笑佢嘅，咁其實中間其中一個嗰啲學妹咪係啊，我話即係之前嗰個做嗰個好似廚師咁嗰個咧，嗰個叫咩？福原遙係嘛？即係上次嗰個列車戰隊嗰、那個啊，嗰、那個係其中一個嚟。都有份做，咁啊睇下呢套啦嚇，咁我都笑下都 OK 嘅，唔係咁佢其實係笑嘅，本身呢套劇係笑劇嚟嘅，大家唔使咁認真，係，咁啊都係同 hero 有關，咁但係佢啲 hero 好另類咯，就冇超能力，兼夾仲要廢柴，咁但係打嗰個真係打得過，係真係打得過，佢嗰個成係啲身手好犀利嘅，即係一打十嘅可以，同埋佢成日去救佢哋喎，有事嗰陣，咁啊所以佢又唔係完全係廢，不過係傻嘅一條友。 即係都有啲缺陷，但有啲專長咁啦，覺得 係。係啊，其實佢哋全部都有嘅缺陷同專長。咁當然啦，佢呢啲古仔係的確係有少少嘢想講嘅。佢你話佢笑曬咩？咁佢係個表面上係啦，但係即係佢有啲人生嘅嘢講下嘅。其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 ，OK？ 咁啊，都係做咗兩集啫，甚至咁啊，大家唔介意睇《志田未來》啦，因為而家好多人都唔想睇佢，一大個都醜樣。咁啊，大家唔介意睇佢睇下佢啦 ，OK？咁又冇乜點嘅，我覺得佢做戲仲係 OK 嘅，不過冇人話佢靚啊嘛。 佢都唔係做靚女 嘅。冇佢呢度一定話佢唔靚啊，醜樣嘅。 係啊，冇所謂啊。 係咪好似縮下縮下咁啊？冇所謂，佢冇話佢靚啊。 係咯，我就話佢唔靚，你話佢靚先有問題啊。 冇得演公主啊，大佬，佢得演一個古叔妹啊，大佬呢度咁啊啱佢啊。OK， 好，咁大家睇啦。咁冇啦，咁叫做粗粗講個少少今禮拜少少嘢啦，係啦。誒唔係喎，仲有張係咪美國嘅咧？係咪漏咗？ 哦，黑鏡啊，第 係喎，漏咗個黑鏡喎。啊，仲有嗱，補一句呢個嘅 Doctor Who 咧，有到 spin off 嘢叫做 class 啊，即係班房咁，但係其實佢就講緊學校嘅，咁啊叫做咩神秘校園啊。 系， 咁个逆法仲怪叫咩？异世奇班啊，咁样咁。 呢个怪啲， 呢个怪啲啦，神秘学院好啲啦，系啦。咁系呢个嘅 Doctor Who 嘅衍生剧。咁但系冇啊 Doctor Who 出场嘅，我非睇嘅，因为呢个真系冇场。咁其实咧佢都系好似啲 Buffy 咁嘅，即系间学校无端出现咗啲怪物啊，真系有怪物噶，即系成 CG 整嗰啲怪物啊，唔系人扮嘅啫，乜要打嘅，成咁样嘅，系山上冇蒙面超人嘅啫。 系， 我以为睇紧科石啦，大佬。 系， 佢真系突然间喺只怪后边走出嚟袭击啲人嘅，大佬仲唔系睇紧蒙面超人，大佬。 吓， 系啊，咁大家有兴趣睇下呢套啊，我都未有上睇。咁啊，讲嘅有出咁嘅嘢先新上嘅。好啦，咁啊，主要介绍多套就系呢个咩 Black Mirror 啊，黑镜。咁去到有第三季啦，咁当然呢一套其实系比较似呢个《世界奇妙物语》啊，或者《Twilight Zone》咁，其实每集一个独立嘅故事嗰种怪故仔。咁我都冇上睇，因为今次又系 Netflix 定咩一次过掉出嚟，不过佢好似得五集嘅啫。咁我就望過第一集，不如講下，因為喺後面一集仲我跳咗，又唔覺得佢有咩科幻嘅喎。但第一集就好科幻嘅，不如介紹下第一集。 好好啊，咁第一集就見到個女主角係阿侏羅紀上次同阿 Star-Lord 一齊嗰、那個海洋女啊，我唔記得叫咩名 字。跑贏暴龍㗎嘛，最高真係。 係，咁呢度佢自己都變咗暴龍。 係，啲身形。 係啊。佢入邊套劇都俾人笑啊。 套劇都話佢肥婆啊，變咗。 係啊。咁啊，佢嗰個未來咧就個都戴咗副即係有 隱形眼鏡， 應該係隱形眼鏡啦，唔知一個定咩，最緊要係但係戴咗之後唔使除喎， 係即係整個隻眼度嘅 嚇。咁佢就見到任何人咧都會顯示個分數，咁佢嗰度有滿分就係五分啦，你當 好似死神之眼咁啊。 嚇嚇，咁佢有計嗰啲。即係俾 like 啊，俾分咁咧，咁佢最俾幾多分咧？跟住佢顯示個平均分出嚟咁嘅。 係啦，所以咧其實超過四分咧，嗰啲就叫做上等人嘅啦。 嗯。 即係五分已經滿分，咁你唔會滿噶嘛？咁四已經四點幾咁四，即係佢當然四好多啦，四尾咁啊叫做好好咯。咁其實咧，原來佢當埋錢喎。 係啊。 係啊。 即係同埋佢所有用嗰啲嘢咧，即係有冇權用咧，都係計咗個分數嚟用。 系啦，即系个社会嗰啲嘢，你可以使用啲乜，唔可以使用啲乜，系用个分数嘅。咁即系咧，你降个 grade 咧，你啲嘢就唔用得噶。咁你升个 grade 咧，吓、啊、恭喜你啦，可以可能有啲好嘢用。咁其实都系个社会阶层咁嘅，好似 系啦。咁系啦，佢本身好似即系好似卖嘢嗰啲店员，好似我见到系三点几分嘅啫。 系，同埋佢俾钱都系用嗰个手机就系咁样，咁又系 俾分咯， 都系俾分嘅啫。佢都系咁嘅，即系分就系钱，钱就系分咁。咁其實喺度諷刺緊啲係咪 Facebook 啊 ？Facebook 都係五分咯，係啊，五粒星啊嘛最高。 俾 like 㗎嘛。 嚇，咪俾幾多分啊嘛？平時係。 啊， 係 OK。 係啊，跟住拉翻條 curve 咯。咁個女主角咧，咁本身開頭唔係太差嘅，都四點幾嘅。係。係啦，咁但係佢就即係點講咧？都即係佢原本諗住咧，有強顏歡笑咁見親任何人都好禮貌咁啦。 啊，佢個社會係咁嘅。讲粗口会俾人扣分， 系啊，唔系即系总之你咁闹人啫，人哋唔中意你减你分咯， 系啦，冇， 即系你见到其他人讲粗口，你讲唔妥咪减佢分咯， 系啊系啊， 即系拉低佢平均分咯可以， 系啦， 咁同埋好搞笑啊，佢有啲咩即系譬如咧有啲情侣分手咧，跟住无论系边个啱边个错都好啊，咁但系如果你可能你中意嗰个人，你觉得我系啱嘅，咁佢唔即系佢唔中意嗰个人咧，佢俾低分佢噶嘛，咁我条友就算系无辜嘅都會俾人哋係咁降分嘅喎， 我仲唔係 Facebook？ 係啊，即係但係佢降到上一年份工都冇喎，啲分可以。 係啦，初就有，係咪有個黑鬼就衰咗啊？ 係啊，佢好似唔知分手俾人哋劈啊定咩啊？跟住之後佢人哋劈佢喎，係好似係。 係。 係，即係啲人係贊成佢劈佢，跟住之後係咁俾低分佢啊嘛，反而係。 係啦，即係你形成呢個分數嘅係大眾啊。 系啊，跟住仲要个女主角咧，因为佢送啲嘢俾佢饮咧，跟住佢个女主角应佢咧，跟住啲人讲个女主角做咗应佢咧，跟住又降埋系女主角啲分。 系咩？哇，咁抵死！ 即係你本身係你即係直頭呢佢感覺上係你唔可以黐落去啲唔受歡迎嘅人物度啊！即係你同佢講嘢都覺得你有問題啊！啲人會 係啊，你唔好同情佢啊！ 係啊，咁啊跟住咧係佢有個 friend， 即係佢近時有個 friend 嗰個女仔咧話結婚嘅，諗住請佢做。 細玩到大嘅女仔 friend， 但係佢好耐冇見噶咯。 係啊， 就話結婚咁啊叫佢，唔係因為其實咧佢有睇嗰個女仔 friend， 因為嗰個女 friend 而家好高分嘅。 是啊，因为佢话识埋啲上等人啊嘛，全部。 其实你咪越识上等人会越高分咯，即系你一连串嘅关系。咁结果佢都变咗好似上等人啦，就住豪宅啊，咁嘅样嘅。 系啊，即系佢老公有钱咁啊，未来老公 啊。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谂住请佢做伴娘啊，咁样嗰啲 嘢。嗰个女系边个嚟嘅？你讲下个演员。 哦，嗰个女其实系黑超特警第三集做嗰个咩 Agent O 嗰个 Young 嗰个版本，同埋上次 Star Trek 第二集嗰个金发嗰条女，因为我唔记得咩名啊， 都 OK 喎，样都 吓吓， 系咯， 都仲 OK 嘅， 系咯，仲 OK， 好过侏罗纪嗰个变咗， 好过侏罗纪啊， 猪佬啊变咗大佬， 系咁啊，佢就系中间咧，佢开始系为咗要去参，即系做伴娘啊啲咁嘅嘢咧，开始得罪好多人。 系啦，佢首先就好似系咪喺个机场啊？ 哦，唔系佢啲身根嗰啲人又啲邻居啊，啲咁又即系佢好，因为咧佢好似好暴躁啊，变咗。 哦，系。 即系佢急住要啊，咁佢连门口咁行咧，都撞到人，跟住之后都好赶咁咧，跟住人哋又俾低分佢啊，佢一路系咁俾人减分啊。 系啊。 吓，跟住佢减到去到机场嗰时系唔够分，系唔可以搭飞机嘅，要离开机场俾人哋叫。 系。 即系仲要佢啲实超想送佢走嗰时候，佢就系咁劲闹啲地勤啊，啲实超系咁闹啊。 系，咁如果俾个差佬扣咗佢一分，因为一分好多分噶。 系啊， 因为佢都系得四点几，一咪得翻三点几，咁咪乜都答唔到。 吓，跟住佢有车度就后屘系即系好似唔知道，我唔记得系咩原因啦。最后佢就要问人借嗰、那个借啲嘢咁先可以整，先得嘅，先可以搭车嘅。 系啊， 因为人家车揸唔到，我记得好似跟住。啲人都见到啲分咁样就唔俾佢咯。 嗯， 系啦，咁最尾系有人好心咁车佢啊，咁但系佢又一路咁得罪啲人啊，跟住最尾系整到咧，好似人哋有啲即系去完侏罗纪啊，真系去咗侏罗纪公园跑完之后，之后走去佢个结婚现场啊，个 friend 个妆融晒， 系啊，啲衫都烂晒，啲疤下啲咁样接。即系走晒出嚟嗰啲啊，成身污糟晒嗰啲啊。 咁走去个婚礼，咁个人哋梗系唔欢迎佢啦。关咩人嚟噶呢个咁啊？ 系啊，跟住佢仲要抢咪系咁讲啊嘛。 系啦，跟住开始讲粗口啊又。 系啦，跟住佢又讲，即系我条女近时做咗啲咩啊？即系话同佢咁 friend， 跟住话咩识咗啲上等人又变咗话唔理佢嗰啲啊。但系其实原来最屘揭发系其实佢中意嗰条女咯。 佢又搞咗条仔咁样嗰啲咩嘅，有讲过。 系有讲过。 咁总之最屘佢系俾啲石桥拉， 唔系佢仲要攞系啊攞啲刀嚟行，如话要咩嘛，即系系啊，跟住佢最屘俾人哋就警察捉咗，跟住就要坐啊， 系啦， 咁啊要剥翻佢嗰个隐形眼镜啊， 系啦，咁佢又同佢对面仓嗰个黑鬼就开始喺度你忽我忽你咁样喺度闹啊， 吓，咁我上去咯立法会咁啊。 唔系我又唔系咁觉得，我觉得佢揾终于揾到一个可以同佢尽情咁闹嘅。 哦，系啱翻 feel 啊，大家系不断闹啊。 系咯， 表现都真我啊，系啊。 系啦，即系反而呢一度系，反而系啦，可以做翻自己啊。 嗯。即系虽然佢呢度系啦， 系啦，虽然呢度系监狱，唔系我讲真嘅，即系虽然嗰度系监狱，但系佢反而可以做翻自己。我觉得佢有咩意思喺度？咁佢 又讲佢系个社会好虚伪咁嗰啲咯， 社会好虚伪系啦，个个扮晒好 nice， 但其实个心就好黑心嘅啲人， 系 啊，咁只不过因为个制度系咁咧，就大家保持住笑容啦，咁其实系咁嘅啫，其实大家唔系 OK 嘅啲关系，咁佢喺即系讽刺紧好多呢啲咁嘅其实现代社会嘅嘢啦，咁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嘅呢个， 嗯， 同埋系即系我哋用一个外人睇咧，觉得几好笑。 系，如果自企又好大镬。 系，如果社会真系咁，其实我哋社会唔系差唔多系咁嘅啫。 哦，都接近噶，都系跟大众噶嘛。 系啊，好接近嘅。 个价值观都系跟大众啊，做咩？ 系，不过如果现实就唔系，现实我恐防系咁讲粗口会俾 like 嗰啲人。 哦，系啊，反而系啊。 系啦，即系呢一 part 就要调一调转先啊。 调一调转啊，就唔系呢个，即系啲人唔会整我咁咩嘅，反而系。 我睇一路咧，呢个女主角唔系游慧晶噶嘛。 遊戲情。 係喎，係咁忽喎，但係都仲唔係係咯。 嚇、啊！ 佢不 知喎，真係佢忍到辛苦咯，我見到 佢不斷喺度講粗口㗎嘛，我即刻諗起。係。 嚇、啊、 ！OK， 好。好啦，咁呢個只係故事啫 ，OK， 咁啊第一集啫，咁我唔知跟住嗰啲故仔講咩，因為冇時間睇，我又睇過後面咁，唔知第四定咩，但係我唔覺得嗰個科幻嘅，我唔覺得有嘢怪添啊 ，Evan， 嗯， 因為我冇睇佢嗰晚，我飛嚟睇下啫，我見啲冇怪嘢發生嘅， 係， 咁其他集數 唔係都係睇下嘅， 其他集數未睇啊嘛， 係咩未？ 係啦，咁啊第一集就好科幻嘅，係啦，咁當然咧，佢呢個故事唔會有啲正常故仔嘅，應該都係有嘢怪，不過我諗由頭睇到尾先知係咩事啦。 係要睇下佢講咩咯。 咁其實好似今季咧，好似得五集嘅啫，咁啊其實都係上曬網啦，一次過係啦，所以你一 Netflix 呢一出就死嘅，因為我點睇咁多集？ 一次就擺場。 咁我都睇一集先，好要用時間啦，係咪？咁啊 anyway， 咁啊叫做望過第一集，其他未真係睇。咁啊有興趣朋友可以睇下呢個黑鏡嘅第三輯。 嗯， 好啦，咁仲有冇？ 哦，应该如果呢啲美剧或者日剧应该差唔多啦。 系啦，咁呢啲唔知得唔得啦？唉，因为大家又未必有兴趣嘅，系所以唔想讲太多。系有兴趣就睇啦。 嗯， 叫做新剧啦，系啊，好，好啦，咁仲睇咗啲咩咧？你咪话咩龙珠啊？咪有啲咩发展？ 哦，唔系头先咯，我应该黑镜嗰个，我见到有六集嘅应该。 哦，六集，哦，我六集啲，唔知五集 ，OK。 吓，唔知五集嘅嘢。 OK， 好。 吓、啊，跟住又话应该有第四季嘅都会。 哦，咁啊，梗系啦，呢个系列好似几受欢迎噶。 OK 嘅应该。 系啊。 系吓，咁啊，龙珠啊，最新咪，如果最新咪讲到阿悟空佢哋知道嗰个黑悟空系咩身份咯，其实都系嗰个剑集教皇神啫。 佢點解會可以又同佢調換靈魂嘅？點排咁鍾意玩你的名字嘅喂？ 哦，唔係佢呢個用超級龍珠調轉嘅 嘛。哦，用超級龍珠。 係啊，咁調咗之後，咁佢就再用即係殺咗，即係佢原本就殺咗個即係前任嗰個老界王神啦，跟住佢就用咗個時空戒指去咗個杜拉格斯嗰個世界。 咁啊，悟空去咗邊啊？ 哦，佢嗰個歷史嗰個入邊個悟空又俾佢殺咗啊！ 即係佢調轉咗大家靈魂，就殺咗自己，即係意思佢。 吓、啊！杀咗自己肉身咁咪死咯，跟住同埋杀埋阿支持同阿吴天咁咯。 哦，咁样 系啦，咁佢去咗阿杜拉格斯个世界咧，咁啊杀埋阿杜拉格斯嗰个世界入边嗰个老界王神，跟住就同自己即系同自己一个嗰位咧，就将用超级龙珠将佢变咗做不死身。 哦，即系佢又有一个另外嘅自己嘅。 唔系，即系佢去咗杜拉格斯嗰个世界啊嘛。 嗰个 timeline，OK、okay。 系啊，去咗我个世界就将我入边，即系杜拉格斯嗰个未来世界，我入边嗰个界，嗰个剑集界王神，将佢变咗不死身。咁佢变咗两个咧，佢又话就夹手夹脚，喺嗰度咧就杀晒所有其他啲神啊咁嘅。 系喎，佢唔同 timeline 嘅系喎。 吓吓，咁啊变咗有两个佢咁咯，你当。 嗯。 吓，咁啊佢呢度咁讲到呢度咧，咁又悟空上次其实打咗两次啦。咁都唔夠抽嘅，咁、啊最尾係阿杜拉格斯突然間發咗啲藍光出嚟， 咁、 欸、即係佢本身啲藍色光，但係仲係黃色氣，跟住咧就變咗啲實力大增，之後咧又一條友頂住兩個， 哦， 咁又阿悟空就受咗重傷啦，跟住阿比達啊，咁佢阿莊子都有嚟嘅，咁佢哋又坐翻時間機器翻去即係原本世界先啦，跟、住去到阿悟空就即係話不死身點打呢，跟住阿魔童就提咗個建議用魔風波。 哦。 咁呢個搞笑呢，原本阿魔童諗住表演俾佢睇，咁佢都冇理到，走咗去搵咗個龜先。 哦。 咁用咗隻海龜嚟練咗成版，咁學咗魔風波嘅。 我真係以前冇學過呢樣嘢嘅。 哦，冇學過嘅。係啦。跟住就阿比達就去咗神殿嗰度嗰個精神時間入面修練。 哦。 咁佢最尾今集呢就再出發，咁佢嗰個連個神殿咧炸爆咗啊，慘到上半分嗰度。 OK， 跟住就再出發啦。咁一去到呢，咁阿杜拉格斯即係打完嘅都受重傷，不過未死得嘅。 嚇、啊！竟然咁就話杜拉格斯已經進化到變咗咩炸人啊？你話？ 哦，唔係，佢啲人傳向，因為佢可能第一次變嗰時冇眼珠，啲人話係傳説中超級炸人就變咗。 我真係冇變到嘅。 唔係都唔關事，你當有啲藍氣咁咯，我覺得其實係。咁、 哦、 但係總之都重傷啦，打到跟住就唔死得，咁俾即係其他啲人救咗嘅，即係佢嗰邊啲人救咗嘅，咁就阿悟空同阿比達咪再打咯，咁 係啦，咁但係個時間機器就即係個時間機今次又俾佢射爆咗，因為佢一嚟到嗰時架機未收，已經俾佢放咗個波炸咗個機啊！但係佢又唔係炸爛曬嘅，著咗火嘅。 Okay. 啊，咁阿莊子好似又攞啲工具出嚟，諗住整嘅，唔知做乜。嚇、啊，因為佢帶埋間廠嚟嘅直頭。 哦。 嚇、啊，因為佢嗰啲咩膠囊其實可以裝好多嘢噶嘛。 成間廠都擠到 啊！係啊，佢就掉間廠出嚟咁咯。跟住就阿比打，因為修煉完之後，咪同個黑悟空打起上嚟都唔會蝕底咯，咁似好似壓住嚟打咁咯。 哦，竟然可以有一塊。 係、啊、壓制住係啊，咁跟住另外阿悟空咪同阿。哦，即系甲王神掌嗰个咪打，跟住但系即系都分唔到胜负啊！正常就咁下一集做，即系做完嘅喺度差唔多。咁下一集咧就讲应该就合体啦，对方 吓、 啊，即系个黑悟空同阿嗰个甲，即系佢自己甲王神掌嗰个就用合体而玩合体啦，应该。 咁即系话悟空哋又会再合体？ 应该要合体先有打啦，如果唔系正常嗰种、就应该唔够抽嘅，如果正常就。 O K。 吓、啊、咁，其实呢套嘢都系将近时所有嘢攞一齐玩一次啦。 系、哎，出啲旧元素啦、 啊。吓、啊、咁，但系你话好唔好睇咁？如果你 fans 咁再睇，又唔系话太衰嘅，我觉得。 睇下啦。 吓、啊，都系咁啦吓，叫有新咁望下咯，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另外讲下无面超人啊。 好讲无面超人啦。今朝嗰集系讲到咩？ 今朝嗰集啊。第四号嗰个拉打变电单车出咗啊！ 系俾人骑咗个鸭嘴兽啊！ 吓，佢一个车头嗰个位置，所以好似个鸭嘴咁啊！ 系嗰个车头盖， 个前碌个冚啊！ 冚系好似鸭嘴啊！ 吓，咁佢其实本身讲系佢 level one 又肥仔啦，跟住佢一变 level two 又变架车咁，但系佢要揾 partner 噶。 O、okay. 因为佢自己架车做唔到咩咁啊，咁啊佢变咗系揾，即系佢觉得应该系揾主角咁啊，佢又变咗响。今次系阿银河嗰个演员做嗰个濑嘢嗰个病人啊嘛，呢度呢一集 咩银河咧？ 即系咸蛋超人嗰、那个。 我马明啊。 系啊。 阿马明。 咁佢呢度讲嘅话，条女俾人捉咗，跟住佢又濑咗嘢，咁佢要救条女，咁即系中咗毒，咁佢就即系变咗只怪出嚟啊！咁个怪就系可以即系系赛车 game 啊，今次系。 哦。 系啦，即系电单车 game 应该话唔系赛车 game。跟住咪怪医秦博士，我碌嗰条友咪谂住真系打完，但系因为揸剑手术刀嗰个就同佢唔同啊嘛。 骑住高达啊。 系啊，咁佢有两个打起上嚟嗰阵时，咪阿鸭嘴兽咪真系拆翻阿主角嗰个变身器，我张卡咁样俾翻佢。 上一集输咗个变身卡俾阿怪医秦博士咯。 系啊。系咁，佢都系佢打嗰时，跟住攞翻咁，即系抢翻啦，跟住俾佢，跟住就最尾就都系夹手夹脚搞掂，救翻条女噶嘛。银河咪冇事咯。 哦，就系咁嘅啫。 咁、啊、但系中间比较特别咧，就系佢即系佢阿鬼秦博士同阿骑士高达打紧嗰时咧，黑主角咧系拎咗个单车出嚟出绝招，咁两个一齐俾中咗绝招之后咧，啲能源扣差唔多光。差唔多冇曬，跟住佢哋就解除變身啦。 頭髮嗰、那個啊，同主角一樣樣嗰、那個。 嚇、啊、即係 sport game 嗰、那個嚇。 係啦，就攞個 BMX 出嚟打殘佢哋。 係啊，騙咗佢哋啊，騙咗一下絕招，跟住佢兩個扣到冇曬血咁樣就要解除啦。因為佢講過上一集話冇曬血會死咁噶嘛，好似話。 去到零會死嘅，係一定要解除變身啊。 係啊，咁之後咧，咁佢呢度臨尾搞掂完，即係救翻條女之後咧，只怪準備 KO， 即係殺埋只怪嗰陣時咧，跟住就突然間俾人射爆咗。 嗯。 吓，跟住原来黑色嗰个又出嚟啦，跟住佢就将嗰个单车着上身啦 ，level three 啊。 哦，即系呢个嘅机甲创世纪 摩斯。吓，但系佢有个碌人咪摆背脊摆膊头，搞笑嘅。 系啊，明明单车嚟嘅。 佢直睇你自己屋企事佬啊！你搵个单车中间个位置，搵我头穿落去咁抬住就咁样孭上身。 唔系，我曾见过有人真系喺度扮啊，喺网上，搞笑真系。 系啊，跟住咧佢啊，将其中即右手边个碌咧，就碌棍嗰个位咁成个掹咗出嚟，好似做串烧插条胎咁咧。跟住佢出住招一掟出去咧，跟住主角同埋阿鸭嘴兽两个都靠到差唔多冇晒血，又解除变身。但系佢冇成圣，所以跟住转头就走咯。 系啦，咁啊嗱，咁呢个未打完啦，下一集会继续嘅。咁啊，话下一集出现乜嘢咧？终于 下一集主角 level V 都出，但系变咗高达嘅系。 佢嗰个系咪 level three 咧？佢总之佢就有旧嘢，有旧小老保咩同佢合体嘅。 唔系，佢着甲上身就系 level three 噶。 哦，咁樣。咁嗰舊嘢係咪紅色嗰個啊？你講？ 應該係紅色嗰個，因為佢而家變咯，都係即係佢一係變咗隻一邊身係有個機械手嘅。 即係總之有著咗有舊嘅小老寶咁嘅嘢同佢合體啦，總之。 嚇！咁樣囉，係啦，咁呢套嘢我嚟講，即係你如果你話要我係睇蒙面超人，咁你就唔得囉，我覺得。如果你話我唔係，我諗要睇下佢搞咩喎，睇套嘢。咁呢套我覺得，即係我而家反而我有興趣追囉。 夠搞嘢呀嘛，最少。 係呀，即係佢玩咩呢，究竟拎咩出嚟玩呢， 夠啲囉。 係囉。咁同埋佢哋嗰啲，即係佢又有返嗰啲，即係自己有打自己有啊，嗰啲咁嘅嘢就即係好睇啲咯，咁我想。 好好睇啲。 即係你上一次高咗去，即係睇完緊搞乜。唔係，因為其實呢，我哋傾過話，其實上次佢嗰啲咁多狀態嗰啲，即係名人，即係佢嗰啲咪宮本武藏或者咩嗰啲名人嗰啲眼呢，佢啲全部 CG 都唔係個角色嚟嘅。 即係一件件嗰啲好似件 褸啊。 褸係件褸嗰啲呢。你又唔係實物，全部 CG， 咁你唔可以同嗰即係嗰幾隻呢阿電王嗰幾隻嘢相比嘅。 唔係人哋係一個 character， 有個角色好似同伴咁樣，你喺度即係本身大家一齊做㗎嘛，有互動㗎嘛。咁佢嗰度好似雖然佢係同佢傾偈話咩，但係你係唔當係一個人㗎嘛。係 囉，幾隻咁嘅膠 CG 膠喺度咁樣。 係，同埋佢太點講呢，太多劇多得滯，反而咁樣係唔得呀。即係你嗰個出咗一集之後冇㗎，咁你其餘之後咁走出嚟打喎，就係廢咯，我覺得係真係。 都唔得 嘅， 你咁高 上。係啊，咁呢套反而係即係我要緊想緊去玩咩囉，我想睇佢。 咁呢套啲元素新好多。 係，你唔係翻炒啊。 佢完全破咗咩叫蒙面超人呢樣嘢啊，簡直。 係啊。 你根本唔會當佢蒙面超人嘅，你睇一陣，你理佢。 係啊，直頭唔覺冇任何，即係佢直頭唔係蒙面超人嗰啲嘢啦。係 啊，邊度似蒙面超人啫？ 即係佢就算用嗰啲嘢，同埋佢變嗰啲嘢，同埋佢就成個故事嗰啲。即係咁呢樣嘢佢都唔係蒙面超人啦。 即係用腰帶變嘅都唔係得蒙面超人用腰帶變啦。 係。 成日用腰帶變身咋嘛，第二啲超人都有㗎。係 個個都係中間嘅舊嘢 㗎喎。個個中間陀住啲嘢㗎啦，咁你話佢係蒙面超人，你話係呀係呀，咁佢我覺得佢根本完全唔係蒙面超人嚟㗎喎，你當第二啲新特攝劇睇都可以。係。咁都幾搞嘢。其實我唔鍾意個主角同埋 Q 版呢樣嘢㗎啫，其實我覺得其他幾個其實係 OK 嘅。即係個人形狀態真係 OK， 其實個主角黑色頭髮嗰個款嗰個樣子我都覺得幾靚，係個主角唔靚啫嘛， 係佢隻粉色表咪衰啲咯， 隻背色係咯，佢其實嗰個壞人版嗰個黑色頭髮嗰個都幾型㗎， 但係最好笑就係佢咁酷嘅人係配 BMX 咯， 係 我好頂人咯，我覺得係， 係即係嗰個勁嗰班係揸 BMX 咯， 係咯 ，BMX 碾低你架電單車啊，大佬。 是啊，炒低你哋班友喎。 是啊，你諗唔到。咁到底呢個角色幾時會出真身，你話咪有機會下 集。下集好似話會提，我唔知係咪真係已經47啦。 喔、哦、,ok, 好。我再追啊，係啦、啊。我話睇女護士嘅主要係。 喔、哦、咁佢仲喺度嘅，唔會話返咗屋企嘅。 係啦、啊、唔係好似阿橙呢，即係 喔開頭嗰段就未即係未入去結局篇嗰陣時候女主角係返屋企㗎嘛要。 海姆入面嘅女主角即係阿母啊。佢叫佢走先咧，佢同阿三叔嘅反應一樣。哦，我走先，佢真係走咗嘅喎。 係，唔係企喺度望住佢打嘅嘛？ 係啦，通常嗰啲叫你走先啦，佢其實係匿埋一邊喺度睇噶嘛。 係咯。 係啊，佢唔係，佢真係走咗。跟住下半套劇冇提佢去咗邊，佢真係唔見咗。大佬。 係食緊飯啊 ，OK。 唔係啊，佢都冇講先啊，你影佢食緊飯都 OK。 唔關佢事啊，變咗突然間。 我影佢啦，跟住。 佢變咗係啲路人咯，話好危險，我哋走先啦，咁真係走咗啊 嘛。佢真係走咗，大佬。咪路人都會企埋一邊睇㗎。 哦，唔係你睇我有冇咩咯？有冇我集有冇氣氛啊？有啲路人係冇㗎嘛。 係走爛嗰班啊！你講。 係走爛嗰班啊，叫走先嘅成棚走散就冇㗎嘛， 呢個女主角阿母就係呢啲走爛嗰啲氣氛。 唔係，跟住要去到後期結局嗰個，跟住之後結局篇嗰段就咪突然間好重要啊。 金蘋果啊嘛。都 係哦，入咗落佢度嘛，因為唔入佢都冇咁勁，入咗落去就關咗佢事嘛，變咗。 即係你前大半段嗰個存在感幾乎係零啊，大佬。 嗯。 算啦，咁啊呢啲我嗰啲係失敗例子嚟嘅，唔知乜人話好睇係啦。咁啊，總之呢套咧，我啊睇護士姐姐嘅，主要。咁啊，嗰班拉 哦咁啊， 出多幾個胡秋骨都 OK 嘅。 系，咁啊，讲翻铁血啦，仲有高达。 我铁血讲下，系啊，你话第三集好睇，但系咧，坊间好多人都好唔中意。 係，咁第三集就突然間有宇宙戰啦，已經即刻。 係啦，有藍隊。 咁但係佢呢隻宇宙戰咧，又係變翻嗰啲點講咧？即係叫到起碼擺陣啊，跟住兩方啲MS 都叫打下咁咯，啲咯，即係唔係一面倒咁話咩咩啊？十分鐘去廿分鐘，幾隻男俾佢擊沉嗰啲咯。 有戰術有部署，同埋佢係有原因要做啲乜嘢，要做乜嘢，就唔係好似平時嗰啲一味射就見到有啲嘢爆，咁唔知發生咩事。 唔係佢就係喺度係咁講話咩幾咩十分鐘內搞掂咗幾多部機動戰士嗰啲咯。 唔係你平時睇翻即係叫近代嗰啲啊，佢淨係見到射光同見到爆炸嘅啫。 哦，系，佢咪飞过，跟住嘣嘣嘣嘣爆，跟住唔知咩事，跟住咪搞掂咯。 咁其实佢呢套就反而有翻一啲比较战术啊咁嘅嘢，咁但系反而啲人吃不消。 吓，唔知啦。咁我听到有人即系好多坊间都讲话呢套好唔高达噶嘛，因为 其实呢套先高达。 系，佢样唔高达啫，虽然。 系啦，佢个样啊，话佢个样又未至于好唔高达嘅，即系比起 Turn A 高达啲噶啦佢。 是咁都嘅，係不過如果同佢哋心目中嘅高達就即係唔同囉，即係佢哋睇開都係拎住支槍咁樣，跟住又射到啲好勁嘅炮啊，跟住又有啲彩虹光啊，或者咁類似呢啲啦。 總之一炮打冧你嗰啲啊。 吓，唔知啊，都係射到滿天係光嗰啲 囉。佢哋最唔鍾意就係佢竟然係揸冷兵器由頭打到尾啊。 哦，佢哋笑緊佢哋點解會即係古生點解會今次變咗拎咗個圓嗰啲圓燈嚟剪草嗰啲鉗喎， 唔係嗰啲剪圓藝用嘅， 係啊，咪圓燈嚟剪草嗰啲鉗。 啊，咁啊，係啊，上次都出自巴打啦，冇嘅。 我唔知啊，咪蓮花錘乜都出曬簡尺啊嗰啲，咪啲工具其實都有啦，話切樹嗰啲嘛，上次話嗰個鉗。 但係點解睇勇者王嗰啲又唔覺得係螺絲批同埋錘有問題咧？ 唔知啊，佢哋咪佢哋話定係噩夢嚟嘅，見到佢用啲嘢。 咁點解？ 唔知喎，佢覺得唔型喎，係 嚇唔型喎， 係唔係？我覺得幾有型喎，拎呢啲嘢。咁你放大咗冷兵器都係拎埋啲，即係你唔會，即係其實我你講嗰啲，即係如果你話之前都講嗰啲咩港漫嗰啲啊，嗰啲咩天精嗰啲，我啲咩做核彈啊，講到咁幾勁咁，一條嘢冇實用功能就話唔知發揮咩能力咁嗰啲啊。 即係而家佢點解攞翻啲工業用啊或者咩嘢出嚟，啲人就唔中意。 吓，唔知啊，我觉得反而几过瘾啦，咁样系啊，仲好啊，我觉得你来去都系枪，你翻去冇咩玩啊，你整呢啲嘢我过瘾啲喎。 唔系，即系你射光咧，就系射光嘅啫。 系。 即系你条光画到几粗都好啦，其实好易画嘅啫。 哦，唔系咁，佢哋买咗块，买啲特效块装落去啊嘛，中意。 哦，我明啦，即系你整呢啲冷兵器冇特效。 吓，唔知啊，咁都有嘅，佢哋咪拎啲光咁样套落把剑度都有噶，不过佢哋嗰个嫌废啊，呢啲唔够劲啊，我觉得。 唔知啊，咁你要睇劲咪唔好睇呢个真实系咯，因为高达唔好搞错，真高达本来系真实系，即系你要睇啲超级系甚至乎无敌系嘅嘢，你睇翻啲超级嘅人啦。 唔知啊，咁佢哋好似感觉上系，佢哋觉得入咗嚟反而系觉得系应该。是呢啲喎，好似 問題就係咧，而家都係嗰句啦，啲人係冇傳承嘅，即係一個做咗幾廿年嘅嘢咧，但係佢都冇睇過原作嘅。 嗯， 係啊，咁有咩唔好意思㗎？ 我唔係同埋有啲係口講同埋個心入邊嗰樣嘢咁咯，佢話要睇真實係咯，到睇嗰陣時候真係做俾你睇佢唔中意喎，其實。 咪咁呢套鐵血咪就係咯。 係，同埋佢啲人正常啲，我覺得最大問題，即係好正常喎，即係佢嗰個利益嗰個要求嗰樣嘢好正常嘅。即係唔係嗰啲好似即係之前咪好鍾意即近好多都係啲高達嗰啲咪突然間啲思想好扭曲嘅即係無論主角定敵對嗰啲呢扭曲到係即係好似執波嗰啲我係高達啦嗰啲咁呢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啲壞嗰啲人無端端唔知即係我要殺曬全球人啦嗰啲咁呢即係去到呢度嗰啲呢啲精神好似有啲失常嗰啲情況㗎要。 嗰啲咪唔係真實係 系啊，唔知啊，即系最近之都系咁啊。咁但系呢套反而啲人系正常，我觉得。 系、哎，个个都系为利益嘅啫嘛。 系咯，我系搵食嘅，做咩？ 系啊， 系唔想死搵食咁样咯。 咁咪好睇咯，佢哋觉得。 系啦，冇啊，你唔咩嘛？冇嗰啲咩要杀你全家啲咁嘅人啊嘛。佢最中意啦，咪即系我条友冇憎你，反友我要杀你全家咁样嗰啲嘛。 即系佢都系中意睇 TVB 剧啦，总之。 系啦。 其實講嘅話唔係，但係其實心係咯。 唔係 TVB 劇咪睇下邊套咯，律政強人佢咪唔中意咯，因為律政強人又係唔係講呢啲噶嘛。 嗯。好啊，都係咁啊，咁高大就睇啦。啲我啊幾中意嘅其實。 嗯。係啦，咁啊中意咪睇，唔中意咪唔好睇咯，又冇嘢嘅。 嗯。 即係嗰班友根本就不適宜睇高達，亦都並不是高達迷嚟嘅，唔係買得多玩具嘅，真係係迷。 嗯。 好啦，咁有冇？仲有冇嘢講？ 係，咁啊，預告片你玩具先啊。 預告片定玩具？咦，有預告片？ 預告片咪啊，《狼人外傳》第三日撈緊啊嘛。 因為使唔使講下無線嗰啲科幻劇咧？喂。 無線，咁講無線先啦，你講。 來自喵喵星的你都算是科幻劇啦，我諗係嘛？ 係 啊，有啊，我覺得佢三重恐怖嘅，我睇恐怖片一樣我感覺。首先佢係貓啦， 係。 咁佢係貓，第二就係佢係貓外星人啦，即係佢係貓咯，已經唔係人啦，跟住又外星啦，跟住第三樣嘢係死咗㗎啦。 係三樣都有。 變咗佢貓， 由貓變做人形，由外星貓變做人形。就是一隻 死貓， 死咗嘅外星貓變人形， 變成大塊田。咁咧，佢就仲要好強調佢變成呢個大塊田嘅人形之後咧，佢唔係保留貓嘅能力，佢係有超能力。 係正常貓嗰時都冇啊， 都冇。咁佢嗱，你話貓係快有身手 ，OK， 但係佢而家變咗閃電俠嘅速度， 係肉眼睇唔到啊，快到 係我睇唔到嘅，睇唔到啦。跟住有呢個超視力。 是 咁貓就其實有夜視能力就 OK， 但係唔係有超視力，咁亦都有超聽力。 唔係咁呢正常嘢都叫 OK 嘅，但係你講到咁神怪就咩咯？ 咁仲有喎，連貓都冇嘅能力就係可以摸一摸一道門咗，可以開鎖。 哦，呢個唔得啦， 呢個唔得啦，係咪？咁你話佢平時可以找到人哋啲嘢爛就算啦，我當你仲有找呢個能力。咁但係。佢嗰啲全部係超能力嚟嘅，已經去到超能力。 係。 咁跟住咧，佢又明明又可以用提款卡就提到咩佢外星户口嗰啲錢，但係出咗嚟港幣嚟嘅，唔知點解。咁亦都可以上佢啲貓貓網度買啲嘢翻嚟，咁就買埋啲無謂嘢。咁點解佢唔好似叮當買啲有用嘅道具？ 係啊，佢唔去嗰個，即係好似叮當去嗰個咩未來百貨公司買啲高科技嗰啲道具翻 嚟。係啊，幫下陳豪。咁佢又唔係，佢幫佢哋咧，永遠係靠佢嘅超能力。咁成套劇我都唔知個定位係咩嚟嘅。嚇！即係睇到 你仲話佢扮貓嗰啲動作啊？ 哇！頂唔蒲，真係睇到你。喂，其實你不如調轉啦，揾胡定欣扮貓好啲。 嗯。佢扮豬好啲啊！你 啊大伯， 佢阿陳屋企養豬啊，其實 係啊，冇錯啊，來自豬豬星的你會比較適合佢啲。咁啊， 唔知啊， 咁啊，大佬成件事都唔知搞咩，即係你揾個中女扮貓，喂，不如唔爭在，點解唔講埋阿豬咪咪係真係仲係佢老母啫？佢都又唔係喎， 係 走咗佢嗰度即係叫做租咗間房住咁。咁你不如繼續講佢老母，佢都係貓嚟㗎嘛。咁豬咪咪都踎喺度扮貓啦，不如好嗎？ 嗯。 你想唔想睇？睇到想嘔啊，大佬。 唔知。唔係，但你話啲人，你話呢個最大禍係今次係全部人做返相同角色喎。 嗱，冇錯啦。嗱，我哋之前就話呢，嘩，啲無線劇做乜鬼嘢啊，全部演員但係做啲唔同嘅嘢嘅，咁即係之前見佢哋嗰啲所謂續編呢。 是即是他原班人馬再做跟住做了第二角色。 是啦那些什么巾帼枭雄咁以為咁。 再嚟多次咁啊好似係。 但已經大鑊㗎啦以為。原來唔係原來做返啲好對應好好似平行世界咁滯嘅角色係仲大鑊嘅。咁樣就展示一次俾大家睇啦。佢陳豪返到間公司呢提返曬人都係嗰啲人做返啲對應返曬嘅角色係個角色名唔同咗嘅啫。性格都一樣嘅。直情你我直覺得係睇緊平行世界。即係呢個喵喵星的你咧，其實係呢個鬼同佢 O.C. 嘅平行世界嚟嘅。 係。 我的感覺似係咁嘅。 嗯。 係，佢哋喺另一個平行世界嘅同間公司嚟嘅，我覺得係，因為啲人做翻曬喺度嘅，做翻啲一樣嘅嘢嘅。 係。 即係佢似嘅程度仲大鑊過即係小雙俠又有三惡人，幻影時光有三惡人嗰件事。 嗯。 咁我唔知佢做咩，即係因為呢個好精神分裂，因為你直情係同一個演員，但係佢又做翻差唔多一樣嘅嘢，但係佢又唔同角色嚟喎。咁即係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咧？我每一年都係揾同樣五個人做另一隊戰隊啊！即係我舉例啊， 係 得唔得？ 你明明上年就睇緊佢做緊列車嘅，今年又係嗰五個人做返喎，佢又變咗呢、這個動物戰隊啦。係。你得唔得？ 最近入面劇啲怪獸嗰啲都係我啲人喎。 嗰啲佢敵人冇咗啲幹部啊，全部嗰啲人做，唔係做新嗰啲囉，又變咗新嗰啲幹部囉。 係。 即係由第一代呢個五勇士到依家都係嗰五個人繼續做緊嘅。你頂唔頂得順呢？但佢每一次其實佢個角色其實另一個人嗱你除非係鬼老闆 Power Ranger， Power Ranger 呢佢唔係第二啲人嚟嘅，佢只不過講換咗第二代，意思係換咗第二代嘅裝備，佢係同一班人嚟嘅，佢故事都話就同一班人嚟嘅，咁就 OK 啊，咁正常係咪？我新裝備咋嘛，新敵人咋嘛，唔係班敵人都換真嘅，係有幾個主角有時 keep 返，佢又唔會 keep 曬五個嘅，好多時佢換走一兩個嘅會，咁同埋呢佢會執嘅，有時可能原先嗰個隊長呢，佢可能退咗第二隊，佢會變咗唔係隊長嘅，即係佢唔再係紅色嘅，即係會嘅，會咁樣嘅，咁佢有時換下換下，咁五個都總會轉曬囉，但佢意思呢就話唔同嘅戰隊之間其實係成繼嘅，即係只不過佢有新裝備，咁咪第二隊戰隊，其實佢中間有啲人係上一代咁，佢當咁樣玩，咁你咁你搵返同一個人做係正常，因為佢同一個角色嚟㗎嘛，咁你唔係呢部戲唔係同我講係即係呢一個來自貓喵喵星，佢唔係可以同你 OT 嘅續集嚟㗎嘛，你真係講返同一間公司就話啫，咁你又唔係，咁你點解啲人做返對應返曬咁做乜鬼， 佢成日覺得係原班人馬啲人鍾意喎，成日咁講。 唉，我最真。即係如果你咁樣你都唔知做乜。咁而家只有巨輪呢係可以真係續集咁做。其他全部都係玩呢種咁樣嘅，都唔知不知所謂嘅，同一班人做啲唔同角色。咁原來做完全唔同角色都好啲，同做返啲差唔多角色係仲衰。咁呢啲人物關係幾乎係一樣嘅。即係威利繼續係胡定欣個老豆啊啲咁樣。即係佢公司嗰班人已經完全一模一樣。喂，即係你嗱，唯一最唔同嘅角色係阿蔣志光。 係。 蔣志光咧，之前嗰個鬼同你 OT 咧，佢係一個科學家。咁而呢一套喵喵星，因為佢哋全部都係科學家嘛，係科研人物嚟噶嘛，佢話佢哋全部都，即係佢公司啲人個個都係喎，連關禮傑都係喎。咁所以佢唔再需要走個一個愛因斯坦嘅人出嚟啦。咁所以蔣志光就反而變咗胡定欣個上司，即係差佬嚟。佢係最大分別㗎啦。在這套戲裡面是即叫做角色跟上一套完全不同的，其他人是全部一樣的。咁當然多了個靚妹嘅，即是陳豪地有個女的，那個我忘記了誰，那個不是之前拍寫真那個是吧， 即不是吧， 不是那個，不知道有人說啊，無線很喜歡用同一些靚仔靚妹的嘛。咁 anyway 啦，咁我看了都好幾集了，我嗰個古仔都未上線啊，但嗰個鬼同佢 OT 咧，第一集已經上線啦。啊，同埋嗰陣時好容易明白嘅，鬼同佢 OT 就係一個已經死咗嘅舊嘅女朋友，佢要揾一個另一個人代替佢照顧翻佢個男朋友嘛。咁你預都預咗呢個去幫佢照顧的人，後屘會攤著噶啦。即係其實成件故事你預都預咗個發展，所以好順理成章，所有嘢係好合理、合情合理。咁兼夾個重點係。上一次嗰套本來是靈異的主題，他用科學去解釋，即是他嘗試用即當然你不可以要求他很現實的科學啦，你當是 Ghostbuster 那種的啫。咁他話即人的腦電波可以即儲存了在個電話裡面，你當這樣。咁呢啲就唔係好科學，但咁你喺個本來講鬼嘅故事大佬就好科學啦，已經係咪，即佢淨係含單超人咁㗎嘛，要佢嗰陣變咗出嚟㗎嘛，係咪，咁的確成件事呢個包裝上呢係你可以話佢係科幻。咁但呢今次呢一套呢佢反而呢原本應該係科幻，因為講外星，即係外星人不過真係貓咁樣㗎嘛。咁你咪就咁講，我哋咪由貓星嚟嘅外星貓囉，佢為咗喺地球咩，佢咪變成人。如果其實冇所謂㗎，呢啲古仔你估未拍。 咪正常好多可以咁啊，佢唔使無端人。你話最大鑊就係點解要死咗之後變喎。 最大鑊就係佢好似一個普通貓咁俾佢養咗一世之後老死啦，仲要話佢老死喎。 係。 老死咗之後點解佢會返咗自己星球點點啊。 點解又離過去變咗人樣嗰啲。 咪當然啦，你可以話佢科技高度可以將佢重新做過出嚟，但係問題係你做咩要咁樣去講呢個故仔啫？ 係我唔知做咩。 完全唔知做咩喎，係啊。咁而家佢就你就當呢隻貓翻嚟，就算佢成日想翻屋企，同埋搵翻佢主人。 咁如果你呢度咁樣會竟然同佢發生一個愛情咧，都幾恐怖。 即係跨物種喎而家。 其實跨物種唔緊要，佢呢個咁嘅跨三個界別啊，大佬。 係，仲要死貓啊要。 外星死貓，即係外星啦，又死啦，又貓啦，三尾，好驚啊，大佬。你同女鬼都唔恐怖啊，你同只死貓都係驚啊。 係。 係咪？即係總之呢，大塊田就成日染咗個頭髮，做唔知灰灰地、紫紫地色，配返隻貓，好怪雞嗰感覺，大佬。咁同埋呢，我又唔係好鍾意呢，佢成日淨係用啲超能力嚟幫我哋解決問題。其實點解佢既然呢度喂無線電視嚟嘅啫，點解佢唔講佢係用貓嘅智慧嚟去幫我哋解決問題呢？而反而用咗超能力呢樣嘢呢，貓係冇超能力㗎。 唔知呀。可能多數如果你講話係隻貓係異人，成日啲古仔都係講衰喎，啲貓係。 係，咁但呢度佢唔會啦。咁點解佢唔可以用貓嘅智慧去幫佢呢？例如佢嗰個女俾人學校蝦，咁就整爛咗佢件衫，就冇得做咗白雪公主，咁就俾人屈佢要做巫婆咁。咁佢就返去幫佢教訓返即係細細粒啦。 嗯。 即係嗰個做咗個唔知咩咩呀家長會主席咁㗎嘛，好蝦蝦霸霸。咁返去整蛊返去轉頭，就等嗰個細路女做得返白雪公主。喂，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咩嚟㗎，即係你 唔係一個教人一個方法啦， 仲要唔係教人，同埋你做乜成日強調佢啲超能力，其實你不 唔係你呢啲咪即係又係貴手家長要你 其實你應該冇錯，其實佢應該呢點解佢唔講佢同個細路女講，其實唔係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呀，其實你嗰套戲入面每個角色可能都可以發揮呀，咁你做返你個角色做得好。 咪正面啲囉，係囉。 係咪呢個咪打逆境波，其實貓本身就係打逆境波㗎嘛，你貓邊度夠狗打㗎啫，如果真係打。咁其實佢就係打逆境波㗎嘛，貓本身。咁你點解佢唔講佢就係用貓嘅智慧呀，去做人呀，或者教其他人呀。咁其實你即係等於咩啫，咩九五至尊呀。 係。 是嗎？是不是九五至尊那裡？ 是啊，九五至尊啊。是啊。 即是他用古光華嘛，即是用古代宮廷鬥爭的智慧在現代商業社會怎樣的。那你一樣的嘛，你可以講一隻貓他怎樣用貓的智慧 去應付人類的問題，甚至幫到人類解決問題嘛。那當然他也不是普通貓，是外星的 ,ok? 那必要時他可能又拿一些科技東西出來都得的。他這樣不會好一點嗎？ 去哆啦 A 夢的嘛。但哆啦 A 夢多數係整咗樣科技等佢拉嘢之後叫佢改過㗎嘛。 咁就呢個又另一 呢個反面教材嚟㗎嘛，哆啦 A 夢係。即係代表用咗幫咗佢之後反而係冇㗎嘛。 咪哆啦 A 夢佢本身冇乜智慧嘅。 係。 咁佢呢度佢又講到大塊田其實好有智慧㗎嘛。咁你咪講佢用貓嘅智慧教佢哋做人囉。 咪即係我意思有個方式㗎，即係你可以去哆啦 A 夢咁樣，其實係反面教材嚟㗎嘛，哆啦 A 夢。 我即係其實攞嚟整蠱佢嘅。 唔係，即係我冇意思，即係佢個古入邊講係真係想幫佢嘅，但係次次佢得出嚟個結果都係唔好，即係反面教材教你，即係唔好靠啲工具啊嘛。其實 係要靠自己。 咁係啊，靠自己啊。咁你呢度如果正面嘅，你咪講佢，即係你話大塊田用嗰啲智慧，咪俾佢正面咁樣解決咯，唔好做怪獸家長。而家佢變咗怪獸家長。 係啊，冇錯，佢去做怪獸家長。咁你咪教個細路女咯。嗱，如果大家睇過呢個玻璃蒙面啊，定叫玻璃面具嘅叫。 玻璃面具好似香港 啦。咁如果你睇過卡通又好，安達幼實嘅版本又好啦，佢第一集咪講佢本來喺個學校度，咁佢係又讀書又唔叻嘅，咁所以佢做嗰啲咁嘅，即係安達幼實飾演嗰個角色啊，咁話係天才女演員啊嘛，咁佢就係佢，但係佢點樣發掘佢嘅咧？就話佢喺個學校嗰啲咁嘅，即係有一次做話劇啦，咁就俾人編咗做咗乞兒，做乞兒即係一個配角嘅乞兒。咁佢好唔開心，咁但係嗰個咩月影老師呢就喺個公園度教佢，就話其實嗰個乞兒嘅角色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發揮呀，即係你一樣可以演得好呀，唔一定要做女主角呀。咁結果就喺嗰次嗰個嘅表演入面呢就大受注目呀咁樣。咁當然嗰個月影老師又咗去睇嘅，咁結果就見到佢嘅天才呀，咁就話要收佢做徒弟。咁即係 call 咗初第一集係咁。咁其實呢個咪就係講緊唔係下下你一定要做女主角呀，即係當然現實咁講真，佢嗰個管仔最尾佢就做女主角啫。咁但係意思即係佢想講俾你聽，就係你演得好呢，其實你做配角你都可以即係令人注目嘅咁㗎嘛。 唔系，你都系搵到地方发挥啊，或者 就 一定要 出。系啦，即系既然而家有个逆境啦，就系、是、你冇得做女主角啦，咁你系咪算数啊？定系放弃啊？即系如果呢样嘢不能够改变啦，而家咁你咪 系系一啲人教就系一定要做啊，唔做大家冇得做。 咁就错。咁变咗佢呢个故事点解唔系讲呢样嘢嘅咧？咁既然你讲猫咁，我竟然佢不断唔系，你仲要讲点解佢超能力啊？成日用啲超能力，咁点会超能力嘅咧？ 唔知啊，佢个外星人啊嘛，咪要 超 能力咯吓。 佢猫嗰阵都冇超能力嘅。 唔知啊，佢系将来自星星的你加啲猫咁啊，变咗呢套嘢。 咁如果你话佢喺猫嗰个状态以前，佢其实都有超能力，咁你都仲讲啊，系咪？ 嗯， 佢话冇，嗰系正常嘅。咁点解佢反而变咗人之后有超能力咧？ 系唔知我都妖怪， 唔系系啊，好神怪。嗱，最唔好就系咧呢个嘅即系上一辑嘅呢个鬼童嘅 O T 咧，佢系将本来灵异，佢反而加入咗科学嘅元素。而呢一个咧，本来应该系科学嘅，因为佢一日到一提住呢个量子隐形传输，但系我谂佢都连呢样嘢系乜佢都未知。 唔系，即系总言之，今次系外星人啊，呢啲正常系科幻嗰啲咁嘅嘢啊。 我讲多句啊，佢讲呢个量子隐形传输系讲紧量子通讯， 嗯， 唔系讲紧 teleportation， 嗯， 唔知我讲紧乜就算数啦 ，OK， 唔系佢讲可以将一样嘢传去宇宙嘅一个好远嘅地方， 系， 如果你要有呢、這个有两个粒子有呢个量子纠缠咧，你其实要整嘅咧系喺同一个地方整出嚟嘅，即系你将两粒粒子放咗喺太空船同地球一样一粒，即系个太空船飞到几远咧？嗰兩粒子仲係有糾纏，其實係咁解啊！你唔可以無端端將個粒子送咗去邊度噶？ 嗯， 唔係 teleportation 啊，搞唔搞得清楚？ 嗯， 咪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講乜，仲要一日到一日喺度拋書包嘅，講一大堆啲咩自旋啊、幾多啊嗰啲嘢，我諗佢都唔知道自己講咩疊加態啊，咁佢其實喺度其實可以玩鹹嘢啫嘛。 嗯， 係啊，咁你變咗你咁喺度做乜嘢啫？其實反而成件事咧，就由科幻變咗神怪，搞到。本来是科幻的，你讲外星人讲猫星人 ,OK 的，冇所谓的，你想搞笑咪猫狗大战嗰啲囉 ,OK, 我都受的。你话只猫其实平时识讲人话我都冇所谓。喂，佢而家唔知做乜㗎，成变咗咁嘅神怪嘅成度去。我睇咗。 係冇穿隻死猫变身喎， 最近。上个礼拜我都唔知做乜。我就唔好睇。係咪鬼同你 OT 都 OK 的，我觉得好睇嘅，但係今次啲集好失望囉。Anyway, 咁就係咁啦。咁更加係因为之前已經睇過呢個律政強人呢啲稍，我覺得稍微好少少嘅劇，跟住你直情跟住搏一套咁嘅嚟，咁就好失望。OK， 咁當然陸續有嚟嘅，又嚟緊有幾套台慶劇，但係我諗我冇乜期待。咁而律政強人，我覺得好好睇啊，但係似乎坊間咧又冇乜人講喎，係嘛？ 講啲女咯都係。 係啦，咁人哋呢啲劇咧就唔婆媽，亦都冇明顯嘅愛情線。即角色之間嘅即叫做男女關係咧，係曖昧嘅啫，佢冇去講得好清楚，因為唔係講呢啲嘢，咁喺翻啲案件、喺翻啲事件同埋鬥爭度落墨，咁啊其實咪似翻啲美劇啊、日劇嘅路線咯。原來唔中意睇嘅香港嘅觀眾， 嗯， 係啊，嗱 唔，咁佢而家咩話睇韓劇都係愛情啊？ 佢有話其實佢收視唔錯嘅，但我見唔到有 noise 咯。 嚇，咪喺啲女度啊嘛，就係講。 最大嗰個新聞咧，就係呢個啊方中信咧，就喺佢播大結局嘅嗰朝早炒咗車，呢個係最大嘅新聞嚟。 嚇！ 咁做咩啫？唔係即係如果咁算數啦，咁即係其實我都唔會怪無線就拍埋啲爛劇咯，因為你啲觀眾係咁嘅質素啊。 嗯。 係啊，咁一話就話律政強咧話會拍續集嘅，咁我都希望係啊，因為佢最尾咧就已經講到阿智叔咧。就俾佢哋踢咗出公司啦，最尾俾佢哋用計，咁啊話佢哋入咗去政界，咁啊當然佢已經講唔知幾多年後啊，咁啊就話佢有目標咧，就要做呢個律政司司長，咁即係話跟住來就係呢個選戰嘅故事。 係。 咁如果真係拍咧，我都覺得好睇，咁我好期待，好期待，因為成套劇其實都大部分演員都做得好好，即係啊李佳芯就唔係好適合演嗰個小綿羊啊，天真無邪嘅小綿羊呢個角色，因為佢個樣真係唔似係蠢。 係咪？啲人換。话佢正喎，但系 唔系佢正系佢正，但系佢唔似蠢啊。 系 佢成日要演到佢好似好天真无邪，佢真系唔系好似咯。 嗯， 但呢个冇办法噶，唔关佢演技事，因为佢真唔似啊嘛。 系冇办法，生成个样系咁啊咁啊。 我唔系话个样衰，即系意思佢唔似 系。系啊，我就话生成个样系咁啊咁啊。 系一个蠢人 ，OK？ 呢个唔系衰 ，OK？ 啊、蠢人嘅真係唔似 ，OK？ 咁你講到佢咁蠢咁咩？我唔能夠信服啊！呢啲其實係賽斯貝嘅強項嚟㗎嘛。 嗯，調轉嚟㗎嘛。 唔係咁，但係佢後屘要講到佢要做到 CEO， 可能佢點都要佢做得翻強人嗰個感覺嘅。咁但係呢個第一輯咁，佢就最尾嗰集先做 CEO 啫嘛，最尾嗰十分鐘先做 CEO。咁但係你成套劇，我睇佢做小綿羊就唔係幾啱戲咯。 嗯。 喂，你唔覺得佢有啲藍潔瑛咁嘅咩？又笑嗰陣。 嗯。 你有冇叫阿藍潔瑛做啲好蠢嘅人咧？ 我冇，嗰啲角色唔係做蠢嘅。 係嘛？唔會啦，係咪啊？ 好強啊！呢啲角色 嘅話都。嘛，係咯。即係就算佢做一個弱勢嘅角色，佢個性格都係強。 嗯。 根本係呢啲角色嚟嘅嘛。喂，所以唔緊要嘅係呢套啫。佢下一套好似佢都直情係又係做律師，但係係古惑嘅咁啊，係有腦。咁、 嗯、 我諗會啱佢啲。 嗯、 因為佢真係唔係冇腦嘅人啊嘛，佢點做都扮唔到蠢啊，唔好意思。 嗯、 我唔係話佢似雞啊， 係。 雖然佢之前演嗰啲啊狐狸精演得好出色，不過演蠢人佢唔似咯，我只可以講，因為佢真係唔係事實上都 ，OK， 佢、 嗯、 樣太整啊， 嗯， 即係好似有啲蒙面超人咁啫嘛，個樣點都唔似係一個咁天真嘅人咯，係咪？ 係。 系咯，即系我咁嘅意思啫。你搞埋一个人扮蠢都恶顶嘅，调翻转系， 嗯， 系真系咁嘅。咁但系除咗呢样之外，成套剧我非常之满意咯，系一个超班嘅作品嚟。但系竟然冇乜人讲，点解？大家冇睇过，即管睇下，好剧嚟嘅。咪因为其实呢个 HKTV 班底翻嚟搞，所以完全唔同嘅一套作品。咁希望会多翻啲呢啲咧，系咯。我都唔想香港电视剧即系完全系垃圾嘅。不過似乎近年都係有改善咗㗎喇，唔多唔少。咁題材上豐富咗先係咪？夠膽玩啲科幻題材都已經係突破啦。佢玩得唔好啫，但係佢有玩係咪？以往連玩都唔敢玩㗎嘛。 佢有一期係完全冇㗎。 係啦係啦，咁起碼你喂啲喵喵喵星佢都夠膽玩下。哎呀，佢係條橋係玩得唔係幾好，但係佢咁佢都玩下外星人，玩下啲咩量子力學咁樣。系个剧本啊，佢唔系 focus 喺啲科技嘢咯，系咯系咯，佢都系讲佢系搞笑啫呢出咁啊，又唔好要求太高，不过即系我啊觉得其实佢可以冇咁荒谬嘅啲嘢， 系写得唔系几好啊，讲得 咪就有啲神怪嘅，咁点唔 系佢就系咯呢位写到咁样啊， 系啦系呢个我有啲即系有啲控制失咗控啊少少系， 嗯， 系反而上次系啦，鬼同你好啲好啲，系咁啊讲完啦 ，OK， 咁啊讲翻我啲感觉啫。有趣睇冇最有嘅啦，好啦，咁啊讲下咩咧？讲下啲咩片头啊嘛？你话睇咗咩 啊？片头定系 Wolverine 啦，系咯，捞紧啊嘛，套戏叫 捞紧啊，系啊，今次系叫咩？ 唉，捞紧，喂，讲佢又讲佢咗嗰个未来少少嘅年代咧，竟然话呢、這个Mutant 啊，即系变种人已经好似话差唔多冇晒啊嘛。 系啊，唔知咩原因啊，冇讲。 咁到底呢个 Wolverine 啊，狼人系咪佢都消失咗咧？佢啲超能力，因为我见到佢周身伤，周身有拉，咁即系话佢唔会噶。 是。 是咯，同埋佢都变得好老啊个样 子。是。但 X 教授未死佢已经变咗阿伯 了。是咯，冇理由㗎，佢唔係有几百岁命，咁係咪其实佢哋嘅超能力消失咗呢？应该係。 咁知啦，但係只爪仲可以突得出嚟喎。 哦，唔係，咁爪係唔係。 后天加落去唔关事，咁佢咪只爪突得出嚟之后个伤口好唔分咪行掉 嘅。佢係佢就係咁。 是咯。 佢直情就係咁。 是啊。 咁所以佢似乎係咪冇咗超能力呢，咁我唔知 道。但係唔得㗎喎，之前講過。 唔得嘅。 因為佢本身個人呢，因為佢有就是、因為佢嗰個超能力呢，令到個金屬骨架喺個身體入面呢唔會死㗎嘛。如果正常人嘅話，你冇佢嗰個回復能力嘅話，你應該有個金屬骨架喺個身入面佢會死㗎係。 會死，咁但係佢唔能夠交代得太咩啦，如果咁個故事都講唔到落去。 系咯，正常应该唔会咁咯，因为就算如果公仔书好似有佢老板都系讲佢变咗老嘅，都冇讲啊。 好耐之后噶，系咯， 系咯， 好远嘅未来嚟啊！呢度唔似系好远咯， 系好近啊 ！X 教授未死， 系啊，嗱 ，X 教授咧将会系由翻阿光头男长做啦。 系，咁我睇预告片应该就挂噶佢喺入边。 系啊，系啊， 系啊。吓，咁又带住个细路女，咁个细路女应该都系变种人啦。 系啦，嗰啲细路咧反而系似乎系新嘅变种人。 嗯。 系啦，咁啊做乜嘅我都唔知道，咁希望唔好闷啦，因为我对 Wolverine 自己嘅系列咧都 唔系真系几闷嘅佢嗰啲系列。 系啦，即系就算 上唔系佢上次嗰个银甲武士啊，扭到变咗机械人咁啫，唉。 唔系同埋嗰套剧无端端变咗啲黑帮片，你喺度做乜鬼啊，大佬？ 系啊，第一集就无端端啊 Deadpool 变咗做 封嘴啊嘛。 咁第一集就更加唔好睇啦，即係第二集都好返啲㗎啦。咁跟住呢集我唔敢講啦，到時睇啦。 嗯。 到時睇。咁唔會唔睇，唔會唔睇，話晒都叫做最終章啊，所謂㗎。 嗯。係起碼係啊，佢話最後一次啊。 即係佢負責演嘅最後一次。 叫鄭文最後一次啊，佢話。 咁我恐防之後呢係會戴上面具嘅 Wolverine 出現㗎啦。 唔知啊，真 係。即係之後係搵個胡鬚立特佬戴咗個 Wolverine 面具咁就做啦。 我自己感覺上 X-Man 個系列都失敗嘅地方就係、是、成功嘅地方就係佢失敗嘅地方嘛，我哋講 過。也風雲，大也風雲。 係啊，咁佢成功嘅地方就係開頭整咗個即係啲種族問題嗰啲咁嘅故仔嘛。 嗯。跟住 即係佢套戲咁樣拍法。 跟住永遠離唔開呢一樣嘢。 系啊，即系但系佢冇推进，冇进停，跟住系咁不断重复，集集都系讲相同嘅嘢啊！要 系即系呢个话题继续 keep 住冇所谓，但系佢唔会停咗噶嘛，应该 系咯， 好似话停咗，永远都系喺呢度徘徊。 即系佢永远去嗰、那个个分叉路系行唔到去咁咯，我觉得咁 啊， 真 系啊！同埋你话咧，佢反而咧嗱，你睇动画就唔系咁差嘅，佢系未来未至于。咁但系你喺呢度咧，似乎 X 教授系错嘅，你睇佢真人版 系啊。 因为 X 教授哋嘅选择咧，就系令到扑大街嘅结果。 系咯，即系佢本身我成日睇出佢咁多套都系讲个未来，都系衰，系跟佢哋嗰个行法咯。 系啦，如果系磁力王咧，咁其实个未来会好多嘅。你反而咁喎，如果你睇而家真人版啊咁样。 系啊，即系啲变种人系如果跟 X 教授嗰个咩共处系俾人搞掂喎，系成日俾人搞喎，系搞到死晒喎，要最尾。 系啊，所以反而阿磁力王先系对的啊。 系啊，咁但系赤王佢呢度又无端变咗系揸唔定个主意啊！成日成日都明明可以，即系点讲？明明可以发围嗰时，佢突然间又放弃喎。跟住到佢唔应该发围嗰时，佢要发围俾人哋，俾人哋搞掂喎，成日都咁。 真唔知搞咩？所以啲真人版系唉， 算数。冇啊，真系冇啊！我都系 X-Men， 我成日我觉得电影版都系睇完一集之后，第一集就一样嘅啫，就系换咗啲人再做过咁啊。 咁啊，睇又会睇嘅，系咯，咁啊，到时睇下点啦。 系，咁起码最后一次今次。 唔系，我希望佢真系有一件衫啊！就，我都一定要啊！如果唔系，后来交代 唔系，但系老板系冇啊，老板系着皮褛，着只公仔书。 你觉得嗰套戏一路会做到系都系继续系老咩？ 临尾又变翻后生啊！你真系。 我都系后尾会有翻超能力。 系，咁有机会嘅。 系。咁啊，着翻嗰件战斗服之后，就以后先有服装好睇啦 ，Wolverine 啊！咁就唔使佢做啦，即系怪金刚咁啫嘛，你理得嗰个边个啫？就系突翻个嘴，仲要佢个嘴系成面酥嘅，边个做得一样啊？变翻矮添啊，可能 变翻正常， 变翻 冇六尺嘅，应该冇可能， 唔会六尺，变翻 level one， 系 变翻 level， 系其实仲有 level one 高啊 ，level two 啊 ，level 啊 ，Wolverine 系 ，Wolverine 系咯，系咯。 冇咁系咯，咁我就系咯，咁冇啦。其实点讲 ，X-Men 系列佢好似唔系几搏到，我成日觉得。兄弟， 我从来冇要求过呢样嘢。 唔系佢系冇，佢啲 project 冇点样搏嘅，佢做完之后又抵讲咁系。 冇乜关联嘅。 系冇关 联。其实冇嘅，啲人死都话有嘅，你为你嘅中意啊。 哦，唔系佢话解释咗点解。X 教授爆之后翻翻嚟话换肉身啊嘛，话有个咩孖生细佬有提过喎，又 系 系啊， 是但啦，佢中意啦，系啦，我当第到戏睇嘅啫。 嗯，咁仲有冇其他预告片咧？ 咁高达 Origin 嗰个算唔算预告片咧？ 系嘛？ 有只高 阿宝啊， 瞓底系啦系啦，系佢基本上成个坦姆林啲人都会出场噶。 系啊， 系啊。但系嗰班人点解啲样仲老过嗰时嚟嘅？ 系唔知系大过啲啊？ 老起码老过电视版以前嗰啲样。 系唔知道 啊？阿拉美美变咗师奶咁样身形。 唔知喎、啊，真系吊到 少女咁喎，而家变咗师奶身形喎。 系我成日讲佢冇着裤嗰阵时好似。 哦，佢而家有嘅，因为佢而家系平民装，系有着裤。 系我近视，我成日佢着少嗰啲嘢，点解阿美美系要？佢谂住走去识友啊，阿宝都系咁样着法。 军服嗰阵啊，基本上冇着嘅应该 系。系啊， 明明个个都会有翻条白色裤嘅，阿马西你全部都有条白色裤，佢唔着噶嘛。 系啊，佢真系谂住可以引到阿宝犯罪咁啊。 系咯，基本上冇着裤嘅。 系啊， 我都唔知咩好有軍艦咁行下，佢唔俾人拉佢拉坐監。 係違反呢個軍紀啊，做咩？ 咪最嘔心就係你冇睇呢個湯靈國旗話希利亞覺得咁樣幾好啊，我都學下咁著先。跟住阿馬莎喺度嘔啊！啊！ 冇啊，真係咁啊！咁但係呢個馬莎係咪我唔知係咪最後一集嚟啊？如果馬莎呢個轉， 希望係。我唔想再睇啊，大佬。 吓，唔知啊。 佢仲出埋娜娜添。 系啊，娜娜。 点解娜娜又系师奶身形嘅嘛？ 唔知啊。咁啊，加美油嗰啲出埋啦，不如。 吓，加。 全部都出晒啦。阿胡辣奇都呢个时候都喺度嘅，应该啫。 喂，应该出晒咁多代，即系嗰时极有可能 出咗细嗰啲咪仲喺度。 嗰啲细路走出嚟系嘛？ 系啊，啲细路全部出晒咯。 个细路版加美油啊，阿咩摄道啊啲啊。 吓。胡辣奇嗰啲全部出晒咯， 咦？咁啊，边个咩嗰啲咁个咩话？个咩哈曼啊？嗰条女叫咩名啊？ 哈，哦，你话哈曼噶？ 系咯，嗰啲应该都喺度喎，靓妹嚟噶嘛？ 系啊，卡图嗰啲人都嚟啊。 系咯，应该全部喺个小学度放学见到佢哋啊。 系咯， 系嘛？喺赵国学校。 全部原来同一间小学啊。 系啦，喺齐度嘅大佬嗰班友。啊，边个咧？咁啊，斯诺哥嗰个咩？嗰个叫咩？ 边个先？ 嗰、那个扎迪欧嗰个叫咩？ 咪斯诺哥。 斯诺哥嗰啲应该都系小学生嚟，应该。 唔知喎，咪去咩？去嗰个咩星咯？木星咯。 佢唔系好老嘅啫。 系。 应该都仲系小学生嘅嗰阵。 吓，唔知啊？呢、這个大学生嚟啊？定咩？ 总之全部都系嗰间学校读嘅，照顾过。 系定中学啊？话第时去木星啊？啱啱。 唔好理佢啦，因为系咪啲全部应该出场啦？ 系唔知啊？最全部出咗世都应该出场啊！佢如果预知都唔紧要啊，全部。 咪咯。全部啊，提早出場喎，大佬啲人全部 係佢除啲機，唔係佢除咗啲人咧，機動戰士咪提早出場嘅。 嗰啲機動戰士直情係咧，已經有雷射大炮啦，大佬。係 啊， 大佬。明明話高達同呢個渣古喺呢個衛星出嗰次係史上第一次 MS 之間嘅戰爭，點解之前已經打咗幾廿年喎，大佬？係。咁啊，高達打渣古嗰場完全係一種冇獨特性嘅戰役啦。 是啊，之前整咗打咁啊。 如果打到咁劲啦。即係唉算啦，即係成件事变咗唉你即係你为咗有得打而即係交开前面嗰啲故仔啦。 係啊，唔知啊，都破坏晒原创嘅嘢。 咁点解会识到阿娜娜系咪去叫鸡呢？ 唔知喎。 佢唔系去做鸡嘅咩？ 吓唔知喎，好似系话。 好似真系叫鸡识㗎。 唔知喎真係。有咩救咗佢嘅？话濑嘢咁样，跟住即系又救人。 但系佢好似变咗系话佢俾啲黑社会控制，叫佢做赌圣噶嘛？ 系咪？真系唔知喎，佢唔知喎，总之佢冇解释话做咩，总之系话咩唔知。 佢 点样嘅救咗佢，跟住话就跟住佢啊嘛。 佢慢慢系搵佢帮你做啲赌局噶，真系赌圣咁噶。 哦，即系搵阿娜娜做赌圣嘅， 系啊，等佢睇穿个色中嗰啲。 系哦，咁佢呢个赌霸嚟， 三孖六大咁，系咪咁啊？ 系啊，唔知啊， 嗰啲啦，系咯，各位观众四条烟嗰啲啊，嗰啲啊，我嗱嗱系， 开大开细啊， 系咯，系咯，佢话咩？自从赵国装咗部 X 光机之后，佢就失业啊嘛， 系啊， 系嗰啲啊嘛， 唔系佢真系平时嗰阵时啊，睇下我殖民星嗰度啲管道、啲氧气管、水管有冇裂痕啊， 啲屎渠有冇包啊， 系啊，唔知啊，都系咁啊。 系啊，即系咁用嘅嗱，本来 冇啊，咁系咯，咁仲冇啊？如果冇啊，讲玩具。 系啊，讲玩具啦，系咯。 系玩具冇啲咩讲，又讲 F 九得噶。 系 F 九一呢个咩 Metal 标啊？ 好，如何？ 如何？点解呢个宣传我段片系 C G 嚟嘅？ 系啦，个宣传片几靓喎，只嘢，咦睇真啲，咦唔系个 C G， 梗系靓啦。咁、啊、个面呢竟然真係識打開又因為係 CG 嚟㗎嘛。 係自動嘅變形。 自動係識喐嘅識喐。 係識飛嘅佢。諗起飛走嘅佢。 係冇錯。咁我都唔知嗰個片其實睇乜點睇 CG。 係講到我幾勁幾勁㗎呀點解佢真係 CG 嚟㗎啲。 不過呢佢嘅實物呢而家嗰個影相嗰個呢其實都係試作品你見到佢應該係是 3D print 出嚟嘅有啲 係啊，佢用嗰啲偏下機做出嚟嗰啲。 個頭一幾硬含潺潺嘅，你近睇睇到。咁所以咧，佢話其實有兩個頭換嘅，有一個咧就係變形嘅，真係識得，即係話咧佢真係塊面識得。 係，但係佢嗰個都係個兩邊，即係個 耳仔我位可以揭开，等佢推个面入去。 推咗块面入去，系啦，跟住里面嗰块面啊，褪翻向前咁样嘅。咁佢有另一个咧造型重视嗰个咧，就系、是、我谂系换面嘅啫，就咁。 系，即系近时啲 模型咁咯。 系啊，啲模型嗰阵时咁啦。 换嘅啫，就咁。咁嗰个诶靓仔啲嘅，相对咁。咁啊咁嘅啫。咁跟住咧，你就话佢嗱，当然咧，佢好强调话今次呢只 Metal 表系佢话想重现一种咧。Formula One 嘅即係跑車嘅感覺喺佢身上，因為佢係 Formula 91啊， 係啊， 咁就拉咗好多新嘅 curve 線喺佢身上，咁我都覺得 O K 嘅，不過馬仔又有啲位覺得唔好係邊啊？喺邊度？ 個膊頭位， 膊頭係你覺得大得就係定咩？定一條車線啊？ 佢條車線佢方即係棱角咗，原本應該係平滑嘅，佢個位就凸起咗，跟住同埋個上高個膊頭嗰位，我覺得做大咗要，因為佢要。我三塊散熱片要直接喺入面插落去，等佢又彈出嚟嘛可以。 冇錯啦，你話佢以前嗰啲咧，就好似係換件咁樣嘅啫，係咪？ 係，同埋嗰啲特登做大咗，等佢有個噴射口嗰個位都可以拉到出嚟，又變咗好大啦。 係啦，即係真係有個機關位啦，冇辦法啦。咁就問就點解嗰幾塊嘢唔係金色嘅咩咁？ 應該唔係金色。如果你話套動畫入邊佢一突出嚟紅色添。 即係佢應該係個發光狀態係嘛？你講個 係啊，因為佢係嗰幾個位係散熱，佢就紅色噶嘛。 咁、所以其實佢原本係黑色嘅，係啦。 係啊，原本係即係灰色或者黑色啦。 係啦。咁至於佢個心口嗰扎，你話係咩話？ 啲排氣嗰啲。 係啦，你話 佢入邊有啲鐵片，好似做咗層膜，佢入邊好似人哋有啲即係點話石黑片咁啊。 係，咁嗰度整得幾靚嘅。 係，同埋支槍改咗嗰支 VSBR 炮就即係有。呢個打開狀態咯，即係近時本身齋嗰時設定就係齋拉落嚟，跟住掹個柄噶嘛。咁佢呢個直頭係個佢前邊嗰度可以即係啲位有好多揭開，後邊嗰個散熱位可以拉開嗰啲咁嘅嘢。 多咗個後邊都有幾塊散熱片啊！ 啊，即係多咗啲彈開位咯。佢支槍又即係個位可以拉個頭嗰個拉開咁樣，跟住個槍身可以擘開少少咁咯。 咁你話佢呢支槍改得靚過之前邊只啊？ 哦、模型嗰隻 MG 嗰隻 2.0 嗰隻 Freedom 咯、哦，即係嗰隻 Freedom 佢對翼上嗰個我張開狀態喎，大佬我兩碌炮。 哦，開嗰嗰個係啊係。 係啊，咁呢個就靚啲嘅。咁我除咗個膊頭我覺得唔係幾靚之外，咁成隻都 OK 嘅。 嗯。咁你話嗰個所謂嘴啦，所謂打開個面罩個嘴，即係我叫做鹹蛋超人嘴咧，其實佢又唔係人嘴嚟嘛，佢唔係嘴唇咁噶嘛。 哦，唔系，系个鼻咁样，跟住有个， 即系有个 线咁样咯，系个位。 咸蛋超人噶嘛，嗰个嘴系咪？ 哈哈。 咁你话佢其实唔系成日都打开嘅，系点样嘅？ 哦，唔系，如果你睇动画，其实嗰阵时设定都讲系，其实系佢即系去到个架动嘅极限嗰时，强制排热嗰时系开开噶嘛，只系。 即系开开会闩翻嘅。 系啊系啊，正常。 佢唔系开咗就 keep 住开咗咁样个状态嘅。 哦，唔系啊，佢系其实系你。喺套片入面佢又開咗之後即係散發，你咪好少即係好少見到嘅個真樣嘅，即係除咗佢喺個籃嗰時成個頭掹開咗，咪見到入面嗰個嘴囉。 機器囉。 係因為佢個頭盔成個吸落去跟住散咗個嘴囉嘛，正常係。係。咁但係佢嗰個狀態開係抹一抹咁樣跟住又散返埋咗，因為佢其實係抹開嗰時係就係殘障嘛。 残障系嘛，嗰、 那个系，唔系咁啊，佢嗰个话高温甩漆啫，佢嗰个讲系。 残障定残障啊，嗰、那个系。系剧啊嘛，嗰、那个系。 哦，冇咁OK OF 噶就咁，嗰阵时啲人唔中意，我觉得系因为套片太衰嘅。 我作画崩坏得太劲啦，后屘。 系啲头大过身，成到 Q 版咁啊。 变咗 level one 嘛，你话叫我有幅图。 唔系，即系佢有啲图嗰阵时，谂起戴个 F 九个头好大嘅，唔知点解画到，啲手脚好细嘅，唔知点解会咁嘅。 咪 level one 系咁系好烂嘅，佢啲颜色又上错咩？ 唔系，因为佢咧个套嘢最唔好咧，因为佢系电影嚟噶。咁但系咧，佢开场咧，哇啲作画好靓，咁但系一路就下滑，一路就下滑，下滑到最后咧，哇打个电视作品，咁你点收货啊？即系可唔可以打嗰、那个嗰朵花咁嗰个嘢嗰阵咧？嗰、那个叫咩？ 系。哦，天面具嗰、那个 啊，天面具嗰棵花嗰阵咧，哇， 系恶魔之花嘛， 酸啊，大佬真系画到渣个电视啊， 唔啱比例噶嘛，佢哋机嗰时画到， 唔知直情作画崩坏嘅程度啊， 嗯， 唔系你电视咁嘅质素都唔觉得作画崩坏噶，佢渣个电视啊， 系， 咁你咁大落差，你睇同一套戏、啊， 嗯， 咁点都接受到啊， 系。 咁啊呢個係。 哇！佢係開頭嗰陣時最靚咪啲死亡先鋒入殖民星，跟住啲嗰啲積根啊嗰啲咁嘅嘢，我哋聯邦軍迎擊嗰陣時咪話都好靚，啲人都好靚嗰陣時個樣。 嗰架式變形坦克迎擊，即係上去偷個車嗰陣都仲話都好靚嘅。 嗯。 咁佢都 OK 嘅，前面一大段都好靚。佢對於中段開始冇咁靚我都 OK， 但哇你後屘唔使崩壞到咁嘅程度嘛。 唔知就係咁啊，臨尾劈咁嘅話都唔知係。 唔係要成個都好靚，你可以冇咁靚 OK， 但唔可以去到咁嘅程度，你就一路向下插水咁樣跌落去啊，那個質素 係 唔可以攞出嚟見人啊嘅質素係。 嗯。 咁你呢個咪抵佢死啊？呢個 project 係。咁所以你反而後屘 cosplay 嗰啲咧，嗰啲反而仲受歡迎啲。 唔就漫畫反而係不斷出啲公仔，冇嘢推都可以繼續出。 咁但係 F91 呢部機個 design 其實唔差。 係。 起碼佢突破咗即係之前嘅高達嘅一啲框框先。 喂，起碼冇咗兩個黃色排口同埋響格甩底拉碌跑出去，係呢個最新嗰陣時。 係。咁同埋佢係小型化咗咁樣。 嗯。 咁其實係好嘅，係啊。不過我覺得套作品套電影搞成咁，咁啊， 原本諗住有後續嘅嗰時真係，就因為衰咗佢，後屘變咗 cut 咗冇。 我諗住 就係出 大 就係齋出模型咯，冇咯，跟住 諗住大 project 嚟噶，初初點知大複直係啊？咁佢畫成咁抵個複直嘅喎， 嗯， 係咯。同埋你唔善用你嘅資源啊嘛，即係如果你唔夠錢或者 whatever 嘅時候，你唔好將啲嘢撥曬去開頭嗰度啦。其實你拉翻平均，其實套嘢都冇嘢嘅。 嗯， 係咯。佢點解套嘢咁唔平均？開頭靚到絕，跟住後屘就差到絕，咁咪唔好。你成套都係中挺嗰種，我反而覺得冇嘢嘅，接受到。 嗯。 咁總之佢搞成咁啊，只攞嚟。OK。咁但係呢部機就冇罪嘅，部機其實我覺得個設計唔錯。 嗯。 咁啊，當然你中意咪買咯，係咪？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嚇。咁啊。 係。 自己中意啦，喂，上個禮拜啊，馬仔唔係想講下嗰隻呆空嗰隻白色嗰部機嘅咩？ 哦，你話宇宙咩機動式樣？ 係咯，你講下個啦，等你講。 嚇、啊，哦冇咁其實個身同埋只腳好似係一樣嘅，同之前佢係個背包個位嗰個機係改咗啫。 咪基本上嗰部人嘅基本上係一樣啦，你話係得隻手。反咗出 嚟，唔係佢嗰個手就係個 鉗啊嘛， 佢反出嚟咧，近就係機關炮，佢呢度又有個鉗咁 咯。鉗咯，咁但基本上架機個人嗰 part 就應該係一模一樣嘅，好似。 哈哈，係啊，佢係個背包個位唔同 咯。背包唔同啦，係咯，不過都幾靚嘅，其實都係。 哦，咁 OK 嘅，不過白色咁就 哦，咁啊，梗係紅色、藍色嗰只型啲啦。咁但係你話嗰只而家炒到飛天啊嘛。 我今日冇飛天嘅，不過貴啲咯，我只就如果要揾又，即係唔係話即係原本我即係合理嗰個價係貴咗少少咯。 但係呢對嘢值得買啊，幾靚嘅真 係。哦，如果玩嘅玩嘅，正常就 係啊，個樣都唔錯啊，設計得係咯。 係，咁但係其實仲有其他款嘅喎，但係唔知佢之後點出啦。 哦，你話佢係啊，試咗嗰陣咧，佢好多好奇怪的樣㗎，係啊。 係，咁另外佢因為出嗰啲你話個合倉咗啲裝甲服咧。 哦，系嗰啲细细架挤个人质去嗰啲， 系咁佢本身有只而家系红色牌，有只蓝色咁，其实有埋个箱俾你，如果买咗应该可以挂落架机度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嘅。 哈哈，咁都系你睇下买唔买咁 OK 嘅，系咯。如果玩又 呢个系列似乎即系复刻得几或者唔叫复刻啦，即系叫 reboot 啦 ，reboot 得几成功啊，似乎系咯，即系起码日本啊或者鬼佬都几buy嘅，我唔知香港都算 OK 嘅。 都 OK 都中意嘅， 其實呢啲人可能唔知係咩嚟嘅，不過算啦，玩玩具有時又唔使咁，其實佢有 哦，唔係其實玩玩具有好多時都唔知係咩嚟嘅，佢覺得好玩咪得咯。 即係有套劇佢都唔睇翻啦，咁所以啱嘅啦。即係呢啲其實唔使有，即 係唔係而家唔睇咯，我覺得即係對啲大人嚟講，我覺得係即近時點解唔得咧？就因為啲細路啊， 即係佢工作出靚齋買係 OK 嘅，不過不呢個就係玩具迷咯。 唔係唔係，因為點解我覺得而家得咧？因為近時係細路買玩具，咁細路要睇片，咁佢先吸引到我做個熱潮出嚟。咁但係而家本身好多大人買玩具咧，佢都唔睇嘅套嘢。 而家啲細路都唔睇啦。 唔係，而家直頭啲細路買咩玩具？咪佢屋企人玩，咪俾佢玩咯。 佢都 咪買咯。 跟住如果正常，如果屋企冇人玩嘅话，有好多细佬唔玩噶啦玩具。 即系而家作品本身个价值失去咗。 系啊，咪佢广告咁样，佢代表有呢样嘢啫嘛，其实。 系，即系纯粹系咁咯。但系以前我哋唔系咁觉得嘅。 系啊，系套嘢好睇我先想买噶嘛。 以前我哋觉得个作品先系本位嚟嘅。 嗯。 咁而家已經唔係咁，所以冇啊！啲價值一日一日失去嘅，冇辦法。我哋想捍衞都捍衞唔到。 哦，咁唔同啊嘛，係嘛？ 唔同。 成日要為唔同而唔同啊嘛，而家係。 其實冇唔同嘅，係啲人覺得冇所謂，其實好有所謂嘅。你咪將佢係咁改咯，改到一日我哋滅亡都因為咁啫。OK， 好，咁又冇，仲有冇？ 差唔多，如果係。 OK。 如果你話另外咪即真骨雕嗰只 W 出咗，咁都好搶啊！ 哦，几靓喎，系。 OK 嘅，佢嗰度即系简简单单咁，但系个型就做翻 OK 嘅， 系。但系个电单车系点嘅咧？系要另买定点嘅咧？ 另买咗电单车，而家佢限定啊嘛，出电单车啊嘛，新版。 喂，咁但系佢唔配翻电单车又争啲喎，真系。 咁佢配翻电单车型啲嘢都。 系咯系咯系咯。OK 啊，个电单车都唔错啊，出得。 哈哈。 嗯，好啦。 咁其實如果佢之後如果佢出下再出咁佢限定因為同一個帽咁佢應該會出埋其他色啩。 咁、哦、我唔知呀應該都會嘅起碼主要啲色會啦。 係咪因為其實佢比較簡單嘅即其他即之後玩咩啲方便咪成唔同曬嘅。係 呀。 咁其實佢轉方係轉色台個膊頭啲台心口啲花紋㗎嘛只係。台個 USB 我唔轉㗎嘛。係呀。即佢唔係咁大囉即係佢就係隻腳嗰個花紋囉即係佢啲手腳啲花紋同埋條 USB 嗰啲台顏色轉㗎嘛即係唔係成個做個身帽㗎嘛即係成隻。 即係你換好少嘅嘢同埋轉色㗎嘛 係呀。 咁就照計又會出嘅係囉。 係囉咁我其實我如果佢揸啲黑色我想買嗰隻囉因 為。但係個腰帶嘢要掹 單邊都變咗單支。 不過其實我覺得佢都係整走佢嘅啫。 哦，系，其实佢嗰个位置都系伤害佢掹走佢咪冇啊。 我谂预咗出嘅咧，其实我觉得 系正常应该会咯，唔会唔预咯，我觉得。 其实佢系嗰个咩白色变暴龙嗰个状态先特别唔同啫嘛。 哦，系，嗰、那个牙嗰个状态系，因为佢啲位置变咗尖咗嘛，全部。 系啦，同埋佢嗰个所谓嘅 hyper form 中间多条透明。 系啊，突然间剥开咗嗰个。 系啦，咁其实佢平时嗰啲 form 都系转再斋转色，其实好好出嘅，系。 系啊。 系啊，好，睇下佢又会唔会出啊？ 嗯， 好啦，咁有冇？ 冇啊， 冇啦。咁下个礼拜有咩做咧？ 咪即系做啊 ，Doctor Strange。 Doctor Strange 系啦，呢个奇异博士啦。 系，咁啊，其实就个古仔，我觉得冇乜惊喜嘅，到时睇佢点样表达，连翻落去复仇者佢哋嗰个系列啫。 谂而家就话咧，佢即系好似懒咩咁嘅消息，就系佢嗰个跟班即系个中国人跟班阿王咧，会喺复仇者出现吓。喂，有咩咁特别咧？呢、這个消息 吓，咁 Doctor Strange 唔出现咩？系 初咪跟住佢咯。 咁冇乜特别嘅喎。 正常啫，我觉得系嘛。 系咯。 即系你讲蝙蝠侠出现，会掕埋罗宾咁都好正常啊。咩？有咩特别？ 系咯，真唔知喎，真系有咩特别啊？ 我唔知喎，我唔觉得咩特别啊！即系我呢个 唔系正常，佢哋如果去复仇者度条女唔出就正常。 吓、 啊，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啲，即系好似汪默孙咁，咪又系响复仇者度出？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你嗰个叫佢嘅一个二，即系叫咩？即系叫助手，通常都会出埋嘅。 系咯，可以出埋咯。 正常嘅啫。咁啊 ，anyway 啦，咁啊，下个礼拜咁啊，应该主要都系讲奇异博士啊嘛，理论上啦， 系正常系。 但呢个马仔会唔会睇到咧？听下礼拜会唔会睇时间咯？ 睇时间啊，应想睇啊。 系，梗系啦。咁下个礼拜会唔会有其他电影咧？其实唔知咩戏嚟嘅。嗱，当然有讲话呢个七月与安生呢个讲到个女仔嘅故仔咧，有啲叫身后事嘅，唔知咩鬼嘢咧。 哦，真系呢、這个唔知喎。 唔知咩戏。不過我諗就新加坡片咪咧，佢話好似係新加坡邊個，因為唔係西片。 又話得到好多獎喎， 係嘛？真係唔知道。喂，生後字唔係死人嗰生後字，係個字係一個死人邊個字語嗰個字。係。咁我唔係好清楚啦，係咯。咁啊，因為嗰次唔係又講日本煮嘢食嘅咧，叫咩主攻日本啊咩嘅？啊唔係喎，呢、這個好似預就上添咯喎，水平係嘛？ 嗯。係。 唔好清楚係啦。 冇錯。 咁再之後有咩有咩戲做？ 有一個人10月31號做嘅，叫《縮水情人夢》。 但係頭先阿畢達講過喎，呢個係咪其實上面嘅嘢？就優先場呢而家係。 應該佢睇睇咗優先嗰啲啊。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但如果正式應該31號 啊。喂我矮矮仔啊嘛同高妹啊。 哦，其實係唔係矮仔㗎嘛，係哈比人咁做特技㗎嘛。 哦，即係個故事入面啦，係 咯。係故事係啊，係啊。 故事入面矮仔配高妹啫，就唔係縮水情人夢講佢變咗首長。 哦，唔係整咗啲洗潔精奶嘢嘢縮。 唔係變咗咁細，即係矮啲啫。okay？ 哦，係啊，台有個咩魔法精靈啊，十一月頭。 哦，魔法精靈啲咩嚟嘅咧？ 吓、啊，咪个头好似即系动画嚟嘅，咁、那个头咪有啲头发喺度，可以爱打咁嗰啲咧。 哦，你讲以前出嗰啲好丑样玩具，啲七彩头发嗰、那个？ 系，佢话史力加班底做嘅。 哦，会十一月头会有做。 十一月三号做啊、哦，不过我见到啲样又好衰，我唔知点，冇咩兴趣睇啊。 我都唔中意嗰啲公仔。 系好啊，大佬。 嗰时好兴噶，系一只咁嘅烂鬼胶公仔，跟住。一執毛咁噶 嘛，毛喺个头度啊嘛。 我唔中意嗰出嘢。 哈哈， 粗就嘛叫做吓，英文叫做。 系系啊。 嗯，但系呢出咁唔知道有人中意嘅，我唔中意。 系。好啊，地獄解碼啊，跟住。 地獄解碼，即系達文西文碼第三集，咁呢个我都好期待嘅。 嗯。 仲有 冇？系。咁啊，即系有咁多动画嘅，好似见到。 系咪有啲翻做嘅咋？例如有啲咩？ 如果我叫做咩千年女優，即係咪啲咩節？ 嗰啲翻做嘅啫，唔好理佢啦，係可能啲咩節啊？千與千尋都有啲，唔好理啦嗰啲。 嗯。 好啦，咁十一月十號係咪有精子啊？回魂空靈，不過呢個係鬼佬版嘅。 即係鬼佬正常恐怖版。 係啦。咁啊，陽光派對啊，十一月十一，唔係十一月十係。咁你的名字嗱、嗯，要講多次啦。我哋嗰個場就係十一月十號啦，就係、是、嗰個導演場啦。咁大家記得解。記得嚟玩我哋嗰、那個啊攞飛嗰個活動啦 ，OK？ 提多次，咁、快啲玩啦，我隨時 cut 嘅 ，OK？ 係。 咁啊，你的名字正式上咧就十一月十一號嘅，咁啊，係。係。咁今次咧，MCL 就雖然都 MCL 上，但係今次會好似喺呢個嘅銅鑼灣啊，呢個 JP 嘅，即係呢個翡翠明珠啊，黃室寶都有得做嘅。 嗯。 即係今次就唔係派咗去啲太古城嗰啲嘅，係啦。都好啲噶啦，已經咁，但系咧可能場次都唔係話好多啦，咁啊，大家睇下。 嗯，咁啊，怪獸與他們的產地 係十一月十七， 係 好冇。 嗯，有一套半碟同盟喎、 啊。咩嚟咧？ 咪啊， 伯 比特嗰套，佢係啊拍呢套離婚啊嘛，喂 嚇， 拍呢套離婚啊？ 唔係啩？ 唔知啊，佢话拍紧呢套嗰时离婚，好似话关呢套事喎，有啲人传。 哇，不过 唔系真系传嘅，好多种讲法嘅而家，唔关事。 不过其实 Black Pete 都老咗好多啦，真系。 系啊。 我都唔好认得啊，我初睇嘅话就睇下呢个 Black Pete 嚟嘅咩？ 嗯。系。跟住我搞笑嗰套《两公婆决战特务王》啊。 系有阿神嘅女侠做女特务嗰度。 啊。唔系近时唔觉得佢咁高喎，拍埋都突然间咁高嘅，同啲人。 嗰啲人矮啊！我真係你 講係咯，變咗突然間好似大份咗好多咁啊！之前明明覺得佢唔係咁高大嘅，其實嗰時 之前你拍嗰啲係有 rock 啊嗰啲嘛， 係咯係咯，可能企埋我啲人度啊 ，rock 好高嘅， 係咯，即係企埋啲大隻佬度啊，係啊，咁啊，跟住應該要，如果你話係科幻嗰啲要，即係要去到。十二月喎， 唔係蠟筆小新咩？咩瞓啦，早唞早著夢作戰啊！十一月廿四有嘅， 哈哈呢套啊， 死亡筆記我唔啱嘅時間，好似係褪咗十二月嘅，我都唔知乜佢再 十二月十五號啊，應該而家我睇到就 佢仲寫咗十一月廿五嘅，真係大佬，應該唔啱嘅呢個日子。 係刺客教條啊！ 十一月廿五咧就有空降啊，頭先講漏咗就係、是、呢個嘅Arrival 啊，即係Lois Lane 同埋神箭手做嗰度，即係有啲外星大石春嚟咗地球。咁香港就 key 咗個東方明珠塔落我哋個中環境嗰套 啊。咩鬧啊？好似 嗰套我好期待嘅。 嗯。 喂，另外一套乜鬼嘢咧？沖天火係咩嚟嘅？真係講係咪講火災嘅？ 真係唔知喎呢、這個。 係啦。 嗯。咁 奇遇都係之前提過啊，咪太空。 係咩嘅？係港產嘅嘛？係吳彥祖啊，你做嘅。 哈哈。係太空潛航者啊，係咯。 係你幾時？ 呢個咪22號啊，12月。 12月啦，嗰啲已經係。 係啦，咪刺下教條嗰啲嘛，係咯，排死亡筆記都係12月啦。係。咁啊，星戰咯，係都係全部12月啦，都係12月多啲啊，反而。 咁啊正常嘅。 嗯。 哦，咁啊，10月1號有咩妖夜尋狼啊？即係 Underworld 嘅世紀血戰添，係咯。 係。 係咯，係咯，好多係咯。 係啊，咁啊，長城咧就啊，麥定文嗰套。同張藝謀嗰個就應該1月19號好似數。 係。 係啦。 嗯哼。喔、哦、 咁啊之前係我哋冇講喎 ,John Wick 第二集應該2月10號喎因為。 喔、哦、John Wick 會返返嚟。 係啦之前個預告都出過咁但係都係差唔多都係咁寫下啦。 殺神 John Wick 第二集 ,ok。 係啦都係咁啦你都係為好借手借腳咁搞掂曬人㗎。 係啦。 咁啊再睇一次點樣殺今次係咩原因殺就唔知啦。 今次因為隻貓喎、啊。 今次死咗隻貓今次。 可能係。 唔知啦唔知啦。 會唔會合理啲呢 係啦。咁奇嗰啲好厚啊三月嗰啲唔講啦。 唔講啦嗰啲唔講啦。下年先啦嗰啲。 嗯。 好啦咁就冇啦。 好啦。係啦。 好啦咁就再補充。 好差唔多。 唉都係嗰句啦大家快啲嚟玩我哋嗰個攞飛。 嗯 唔會即係會熬咗好耐嘅。 嗯。 咁同埋都希望真係多啲有興趣嘅人起碼可以去到睇。好啦。咁啊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嘅聽眾們多謝大家。咁我哋嗰個新開嗰個叫做專業都要講多次。 係你講。 係。喔咁冇嘅咁就係其實個專業就係呢個 www.dot, 就呢個 facebook.com 斜動 sci-fi order way。就係咁啦，好簡單。咁裏面就會見到我哋嘅，即係嗰啲活動啊，嗰啲嘢。咁希望大家喺嗰度啊，可能會集中翻啲討論翻個節目嗰啲內容咧。因為我哋而家發覺喺群組就好亂嘅，根本大家唔係，同埋越嚟越少人喺嗰度傾。我發覺。咁啊，睇下會唔會好啲咧？係 OK， 好。咁啊，講我哋 email address 係咪？ 係。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打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嚟講錯歡迎喺度寫信俾我哋等一等會商一轉個頭我哋會擺上 myaudiocast.com 就同 sci-fi 411咁同埋呢個 sci-fi-backup.ditlistep.com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首先呢啲更新咗之後呢就會喺香港播放 castgrad.com 度見到我哋㗎啦咁另外香港網台 app 咧，大家去揾 Regular 先啦，咁佢有新一集咧，亦都會即係會顯現出嚟嘅。好啦，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 斜動 groups 斜動3392617663 嘅3392617663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gular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